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系我系马仔。 系啊，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唯有提早少少录音啦。咁而家系星期六晚啦，其实都就嚟星期日啫嘛。咁啊，冇办法啦。咁今个礼拜我哋或者短讲少少啦，好唔好啊？因为费事咁夜啦。咁啊，可能个零两个钟啦，尽量好唔好啊？睇下讲唔讲得晒啊，快啲。因为反正冇咩讲啊。今礼拜咧，基本上咧，戏院做嘅戏我哋系，因为咁讲，根本身就冇科幻片上。是吧，即是无论北美香港都是，是不是应该 应该是。 是啦。那么勉强呢有一套其实都不是科幻片来的，这个叫什么恐袭生还者啊，即是 Survivor， 是吧，不是 Survivor 的嘛。那么这套呢其实就很旧的，我们其实呢很久的了，讲了老实讲真的不知道半年以上的了应该。 嗯。 那么就是这个啊，生化危机的 Mira 啦，同埋这个啊上任占士邦是吧，皮下见到士兰，今次就真的做坏人的。即真的坏晒那些坏人，不是疫症疫情，直情坏人来的，杀手来的，那两个就爆了。但是 Mira 就不是一个即平时你看那么好打的，即他都是探员，但是普通开枪那些的，那么不够去打的，那时候好像他真的是苏联特工那些。但他今次又做得很鬼似苏联特工，不觉得是占士邦。完全是坏人的。 好黐个假发喎，因为。 是不是假发嚟嘅咩佢个原来 是。不是之前佢成日黐咗假发喎，变好多头发咁，今次冇乜啦。就算有整都系好少啊，冇平时咁多啊。 今次个样呢都整到自己系好恶啊咁嘅，即系唔系平时咁好有型咁嘅。即系咁啲演技嚟嘅，的确。即系要做衰人啊嘛，咁就。因为真系嘅，呢个系成兜足成套嘅，的确系咁啊。使唔使補兩句咧？陣間我都唔知啊，因為其實我都唔好記得其實講乜嘅啦，古仔耐到 係。哦，係啊， 唔好意思啊， 超耐啊。 係，我一陣睇下，一陣接翻睇，或者講兩句。係咁啊，除咗之外咧都冇噶啦。咁啊，仲有另一套咧，就其實北美做上咗啊，唔係新上啊，即係呢兩個禮拜上嘅，就叫做 The Forest 啊。即係咁咩嚟㗎？咁啊，其實鬼戲嚟嘅，不過咧佢好奇怪咧就係、是。鬼佬拍就是讲日本嗰个嘅树海啊，即系大家知嗰个自杀森林啦。咁香港嘅彭氏兄弟你都拍过啦，不过佢个古仔入边就冇话，就唔系话喺度系日本嚟嘅，佢讲嘅话都系帝道咁嘅吓。咁啊咁佢去拍嗰度的确应该就系即系富士山嗰边嗰个地方啦，系咪啊？ 系啩 吓，唔系应该系嗰个青木园啊。 哦， 即系今次你喺呢一套戏入边咧，你都会见翻嗰啲景嘅，直情系。 系 啊，直情见翻嗰啲景啊，我怀疑有可能有啲屋仔嗰啲，其实佢直情系同一个地方都唔定嚟嘅。咁啊 ，anyway， 咁啊呢套其实就做乜讲咧？咁啊，其实应该系同今个礼拜咧嗰个上山港女有啲关系嘅。系，OK， 一阵再讲啦。咁冇啊，其实真系冇啊。OK， 系啊，其实北美应该仲有一套叫做《Boy》，系讲个公仔嘅，即系人咁大，即系细路仔咁大个，一个男仔嘅公仔，但系鬼嚟嘅。咁我冇未睇到系咁啊。嗰度啊，或者都唔係咁花生到啦，呢個 The Forest 花生咗少少啊嘛，可以咁樣可能反而有興趣啲啊，上畫機會好低嘅香港 ，OK， 咁啊冇啦，咁但係咧最大嗰個應該我哋應該今日咪反而係會講翻 X 檔案係嘛，因為咧係新嘅 X 檔案就再開嚇， 係第十季咯、 啊，其實唔係嘅，唔知點解佢中文咁寫喎，其實 X 檔案 佢點解會寫第十季啊？ 係啦 ，X 檔案第十季其實係一個漫畫系列嚟嘅， 係。 即如果你叫做 X 檔案 Season 10咧，唔係電視劇嚟嘅，直情係嗰個漫畫叫呢個名啊，係啊。咁而今次嘅電視劇咧，佢就咁叫 Mini Series 嘅啫，即係 X 檔案 Mini Series 就係咁啦，即係英文就係咁嘅。但好奇怪，你揾中文的確好多都係寫X 檔案第十季嘅喎，係啊， 係啊， 好奇怪啊。咁啊唔知啊，唔好理佢啦。咁啊講翻清楚，係啊。咁啊主要講呢啲啦，係咪啊？咁其他啲都只不過唔係嘅，咁有啲都新劇嘅，有例如嗰個咩話咩。咩 Beowulf 嗰套叫咩咧？嗰时香港叫咩咧？ 贝奥姆夫嗰套叫咩？ 系啊系啊，都有一套电视剧嘅，不过就我睇咗少少啦，麻麻地，一阵有时间就讲两句。咁同埋嗰个咩 Legend of Tomorrow 睇第二集嘅，都哇相当嘢笑嘅，真系继续搞笑。OK， 咁啊，类似系咁嘅啫，真系唔多啦。其他嘢揾极都揾唔到咩，其他系即系意思系值得同大家讲嘅嘢啊。OK， 冇啊，冇嘅。OK， 即系如果嗱今年咧就。好多禮拜都會繼續係咁噶，即或者甚至再 worse 啲啊，係啊，所以其實我真係唔知點做落去嘅，我驚同大家講，即好多聽眾真係唔明白嗰個問題喺邊度嘅，係啊， 即係覺得冇所謂啦，即係好鍾意聽我哋講，我哋講咩都聽。唔係㗎，到時我哋如果真係講啲你好唔想聽嘅嘢，你真係都未必想聽。即係如果咁都得嘅話，我哋今集不如慳返唔使錄，不如今日就經典重溫啦，成集就係搵集舊嘅播返咪得囉。咪啲鬼佬好興呀，鬼佬電視劇呢一個禮拜休呢，佢又播集舊㗎，好鍾意。 哦，唔係好似啲卡通咁，總集篇剪返之前呢。 唔係總集篇，佢係專登係劇組專登剪㗎嘛。我講係啲電視台呀，佢播呀。 唔 係啲鬼佬台。 唔係我話我哋最多都係整總集篇。 我哋唔整，即係我話如果咁都得，就不如直接經典重溫，大家頂唔頂得順？如果頂得順呢，一冇嘢播到我哋就播經典重溫，得唔得先？但我問大家，你講 OK 嘅話，咁我哋就可以休息啦，真係。係啊，即係一有嘢講就講，如果冇咩講，不如儲多幾個禮拜先講，中間播經典重溫，得唔得？大家梗係話唔得啦，係咪啊？係咪啊？咁所以邊度可以咁樣做啊？咁所以我哋都諗緊新嘅節目啦，已經 OK。是不是 close 咗呢個收喺全面睇你點呢，遲啲話俾大家聽。OK， 好，咁好啦，咁都循例呀，講下今個禮拜一啲嘅咩啦，票房啫，係咪都要補補嘅。 好， 而家趁頭先開咗，而家啱啱跳咗鐘啲嘛，而家成日啦。好，星期六晚嗰個睇返，哎呀，好彩頭先開定。好啦，咁係乜嘢呢，咁第一位 ,party 冇限期喎，呢個竟然第一位喎。 呢、這個上個禮拜講錯、真係羅伯迪尼魯啊呢、這個。 喂有㗎真係有嘅。 係啊，佢咪做老嗰、那個。 喔、真係有羅伯迪尼魯嘅 ,ok。 係啊，所以先改返呢個名嘅。 係咁 ,ok。嘩咁咦咁唔係嗰個身形好一個波咁嗰個係就係羅伯迪尼魯。 係啊。 嘩真係掂呀。真係咦咁應該嚟緊嗰套叫拉打冇限期喎，如果咁。 唔係咁人哋轉咗型㗎嘛，唔係 嚟緊套無面超人啊， 吓我係 拉打冇限期嘛，應該叫做個身形 差唔多啊，係啊， 好似仲肥過佢 嘅，咪變咗身之後嘅， 變咗身之後肥過未變身喎，真係你我都第一次見啫，係一陣先講嗰個拉打冇限期啊 ，OK， 好 係， 哇第二位有復仇勇者，哇即係竟然復仇勇者會輸俾羅伯迪尼路嗰度，有冇搞錯啫 ？OK， 咁好第三位惡人谷竟然。第四位 差不多啊，呢、這个时候睇啲嘅。 系咁啊，系有咩？根本都冇戏上咁样，有咩办法呢？第四位孤注一掷，第五位叶问三，第六位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第七位嗱呢个恐袭生还者，第八位十年，第九位新福尔摩斯，第九位第十位第五天劫，冇啦系嘛？啊唔系， 系、 新嘅喺度，第十一位。胜者为王是咩嚟嘅？舒淇喎， 系啊 ，OK， 都系爱情片啊呢啲， 不过又唔多场次啦，当然都系四廿零场咁啦，系啊。哇，呢套仲犀利，第十二位《家有喜事》加长版， 唔系数码修复版嚟，好似话 唔止嘅，直情系话有 再加长咗，好似话 多咗十分钟，系啊， 系 佢就话原来系好似话系听讲系当年咧。唔知係東南亞邊度啦，唉唔知邊度啦，新加坡唔知邊度啦，我亂噏嘅啫，唔知邊度都係某度上畫嗰陣呢加長嘅。即係唔知係咪好似嗰時啲古惑仔嗰啲咁呢，又要無端端話加多段話陳浩南其實卧底嗰啲呢。咁呢度呢段呢佢話有成十分鐘，就話佢成家人直情揸槍咗去救話吳君如唔知邊個咁樣。我冇睇啦，我睇佢個片段少少嗰度啦，咁槍戰嘅嗰段直情係玩。咁當然你有哥哥有成嘅原因啦，咁始終即係意思即係有啲你冇睇過嘅片段咁。咁就竟然呢戲院咁樣上多次。咁嗰段佢最奇怪就嗰段要重新配音喎，唔知點解。唔得佢嗰時唔係現場有收音嘅。 好係喎。 可能嗰個年代係喎。咁變咗就死啦，咁冇咗你配音點，咁好似搵咗譚耀文啦就配阿哥哥嘅。 係。 咁其他人我唔知邊個配啦，佢其實都係配㗎喎。都係搵人配㗎喎，我唔知點解喎，有其他人都死咗咩？ 啲人喺度但係唔配啦，要畀錢再係咪？ 唔知呀，唔係咁佢而家搵第啲人配都要畀錢 㗎。平啲呀同我啲人比。 唔清楚呀，咁總之就搵咗第啲人，喂佢搵第啲人都係明星嚟㗎喎，最得意就係。 係。 咁譚耀文明星嚟㗎，唔係配音員嚟㗎喎。係喎，咁 anyway 啦，咁總之係咁啦，咁有佢嘅 gimmick 嘅，咁啲人都話其實 即係會唔會戲院睇多次呢講真係。 個禮拜冇安時冇先晏晝禮拜六啊禮拜日係不斷咁做喎。 有成廿幾場嘅睇拍唔止淨係黃百鳴嗰間老豪邦戲院做啊。老豪邦實有得做啩我估啊我唔知道我冇睇住啊。係咪因為有係咪佢自己戲院喎。 係佢自己戲院實有 喎 點 喎。咁跟住可能都仲有睇啲啦我唔知啦。如果唔係冇人去廿幾場係咪好啦，咁第十三位都有《天空之風》嘅，咁時代教主喬布斯就14去咗，係啦，咁啊，咁啊，其他啲都係順序都褪落去啦，有冇新戲係搭咗落去嘅咧？開始，冇嘅，冇嘅，冇乜嘅，其他啲係舊戲嘅，好似係咪？ 大約都係啦。 嗯 ，OK， 好，咁啊，我而家喺度碌緊落去，睇下有冇啲係新戲，好似冇啊，全都舊戲，舊戲落到去都係舊戲。OK， 好。好啦咁今個禮拜就呢啲啦 ,ok, 根本就冇咩新戲上啦 ,ok。好啦咁首先香港嘅觀眾係用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可以有你唔同選擇又唔需要順晒。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開始講下啲古仔呀嗰啲咁啦咁唔鍾意聽古仔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啊熄機。 嗯 ,ok, 好啦。我講咩先好呢都講嗰啲戲先㗎啦點都係咪照嚟。喂講咗兩句嗰個咩啦嗰個咩我都冇返睇返啦嗰個乜鬼恐襲生還者。不過我見咦喂好奇怪喎我見到有啲人覆返嚟就話其實都唔錯喎套戲啊。 我覺得睇得嗰啲應該 係咪 應該覺得 ok 先就係睇啦。 即係呢套戲都仲去戲院喎。 係喎。 最近應該出咗碟㗎啦。 唔出碟我睇咗唔知幾多次上網可以。 動作澎湃喎。犀利。有咁勁咩？咁我唔知啦。我唔咁佢睇下可以嘅，咁我都唔話對佢好差。不過你話好真係好睇咩？咁我就係咯。 唔係咁， 冇去到佢哋咁勁，覺得係啊。 唔係咁，可能呢啲咁樣鬥法啲，佢拍得到叫 OK 咁係咪咯？ 因為近年咧，阿 Mila 就算唔做身份危機咧，佢都係打女嘅。呢套戲咧，佢竟然做翻個正常嘅女警咧，咁就已經係。反而呢下有啲喜出望外调返转。 係有少唔信㗎嘛反而啱相反。 咩即女超人嘅程度喎佢嗰啲打女係讲到大佬。咁呢套係。 起碼本身啲身手好勁啊就算 唔係。呢啲唔勁㗎呢套係普通女警直係。佢直唔可以話開槍一定中嗰隻喎你明唔明即係係正常人正常嗰啲有啲女警嚟嘅啫。係啊。咁好似佢本来都唔係啲咩行动组㗎不过你都知点都会学过开槍嗰啲呢。 咁實訓練 嘅。實有訓練嘅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你阿 Scully 咁咋嘛係咪咁佢醫生嚟嘅係咪呢但係你做得 FBI 點都要學過即係有少少嗰種囉。咁所以你唔好以為佢有槍喺手呢就即係有得打即係叫都係自衛嘅啫最多。咁幾次都爭啲俾阿皮特士布士林就殺咗啦。咁我好記得頭一次就係引曬佢哋啲職員啊即係佢嗰個部門啊其實佢唔係乜嘢咩嚟㗎佢部門好似係啲係咪海關定咩嚟㗎我真係唔好記得即係總之係文職嘅咋其實。咁總之引曬嚟去一個慶祝會喺間餐廳跟住炸咗嚟點知阿 Mila 啱啱就唔知出咗去買嘢咁就避開咗一劫咁嘅。我記得好開頭嗰段戲係咁嘅。 係應該好似係唔知要攞禮物定買禮物。 係去攞係就係、是、去攞件嘢咁就避開咗係咁樣嘅。咁你話 ,ok, 睇下真係 ok 嘅佢唔差嘅絕對唔知大家嘩好勁就唔係嘅 ,ok, 同大家講先。係啊。不過呢兩套戲呢無論 Mila 有同意喎即係同你平時睇開嘅唔同佢做返一個平實嘅角色。第二皮禮士布士男呢平時你睇佢雖然而家唔再做占士邦但係第啲戲入面佢都依然係風度翩翩依然係一個占士邦係咪一個感覺。 依然一個紳士。 依然冇錯啦。就算佢嗰啲所謂做壞人呢佢都係奸中又有中好奇怪嘅即係嗰啲反英雄嗰種嘅。 正氣啲啊本身。 係啦就算佢話佢係壞人都唔係壞晒嘅。嗱呢套又唔係啦佢真係壞人嚟嘅。佢唔係一個即係你個感覺成日似嗰啲蘇聯佬呢派嚟殺人嗰啲人即係嗰啲。 即係無情嗰啲咁嘅殺手㗎啫。 冷血係啦冷血。佢平時呢係一個整標嘅工匠咁嘅。有即係佢有基地㗎基地就係一個標譜嚟。即係好奇怪。 成日對整標都講係。 唔知喎。整第二樣唔得喎整車唔得㗎。 成日整標㗎點解啲反派嗰啲。 可能有型啲。 系咯， 个感觉有型啲，整车啊差啲啊，一整表会高级啊嘛，你明唔明啊？感觉啊，高级啲，唔系，同埋你会觉得佢对机械啊，你啲有啲，即系有啲，即系 冷静啲咯，个人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你觉得唔同嘅个感觉， 准确啊嘛，因为计时嘅话要， 冇错啦， 咁你觉得系人，即系啲。即系点讲啊？冷静啊，啲行动又迅速，跟住又准确咁样啲咯，咁就 系 佢做标啊。 你个故事上你咁样 set 咧，系会有型系咪？有型同埋吓，即系同埋你会感觉到佢都系一啲机械上面嘅嘢，佢会有啲即系可能有啲特别嘅认识咁样吓。 你唔会系啊？你唔会无端端水喉佬咁嗰啲？ 冇错。平时 个杀手做水喉佬啊嘛。 系啊，个水喉佬啊，通佢啊。渠王，渠王啊嘛！ 你谂一两样嘢嘅啫，只会谂一孖宝兄弟同埋一系 A V 嘅啫，真系。 我一谂就谂咸片，我冇话咁嘅孖宝兄弟。 孖宝兄弟都好咸嘅，其实。 系啊，咁样啊。咁所以今次咧，两位演员嘅角色啊，都相当系，如果大家未睇过咧，就真系有突破嘅事实嚟嘅呢个。咁所以都其实有卖点嘅，不过佢本身咪唔好睇咧，最尾咧。阿 Mila 即系呢啲你即系我唔讲你都估到噶啦，梗系搞掂到啊！皮尔斯布鲁克噶啦，系咪啊？ 系呢啲唔使讲啦， 系 咪？ 冇理由系最尾系俾阿布鲁克搞掂嘅。嗱呢个真系嗱有啲人你系闹，唔系咁我讲串桥啊 ，OK？ 你惊唔好听系咪？我叫你去熄机，咁啊最尾佢真系搞掂咯。但系佢点搞掂到啊？争咁远就入嗰度，可能你话有范博又唔，你都讲，你都可能可以话系嘅。即係冇可能㗎喎咁嗰啲咁啦咁仲要睇到尾啦睇到尾啦佢點樣去阻止呢、這、一個咪即係佢唔知係殺手㗎佢仲要即係因為佢要配合其他人呢其實要發動緊一個另一次恐怖襲擊㗎係呀咁點樣去阻止到佢哋呢咁樣咁就最尾就係喺個天台度大鬥㗎嘛咁嘅咁點冇搞錯呀、啊、佢最尾即係打底呀譬如佢人嗰下即係有啲吓咁樣嘅有少少咁咦咁樣唔係啩咁樣系咪咁當然啦，你冇得解嘅啲嚇，有時係咁嘅喺呢啲戲，始終佢嘅戰鬥力相差咁遠嚇。 嗯。 總有啲咁嘅係要順住估得係要咁發生㗎啦。OK， 即係梗係正義嗰邊贏啦咁樣。咁啊 ，OK， 咁啊，算唔算穿咗？ 破。 即係金田一總會查到案破案咁咯，即係我係啊，算唔算穿咗咧？嚇。 嚇。唔係正常。咩戏都穿晒喎，佢唔使睇应该穿啦。如果讲呢啲咁样，正义必胜咁样嗰啲， 而家系正义系噶嘛，即系你 正义必胜话俾你知赢咗咁样定得啊？ 超人哇，竟然话帮超人最屘打得系怪兽，有冇搞错啊？即应该超人打唔得系怪兽，系 OK 好。 唔系佢想睇到啊？定系 唔系最屘嗰集有机会咯？平时冇可能咯，系咪？ 系啊， 即系冇人一开始就死啊！超人啊， 唔系一系就第一集我要死咗。多數而家 個超人喎、哦，唔係個主角喎、 哦。哦，唔係，都有機會嘅，可以。 有機會㗎。係、嗯、 啊，有啲故仔會嘅。 個超人、哦， 跟住又復活翻嚟啊嘛， 第一集就死啊 ？OK。 唔係、啊，都寫得嘅，可以。 可唔可以舉個例啊？ 舉個例。係 啊。邊個咧？邊個超人第一集就死咗咧？ 咁我唔記得，咁我冇第一集嘅，幾集到啊？ 個超人有邊個啊？邊個？我都諗唔到。 加爾巴幾集已經俾人打低咗啦，跟住復活翻啫嘛。 咁樣。 係啊。 OK， 好，係啊，咁呢一個就大家睇一睇阿 Villa 嘅演翻一個平實嘅角色啦，同埋皮拉斯布魯克做一個絕對嘅反派，咁咪 OK， 我睇啊，因為你問我詳細，我已經唔記得咗。 嗯。 冇咩可以同大家講翻，只要大家有辦法咧，揾翻我哋。嗰集聽翻就好詳細講咗一次嘅，係啦，但我都唔記得係邊集啊，同埋一揾唔揾得翻我都唔知啊，因為都話啦買 Olicast 已經聽唔翻啦 ，OK？ 咁嗰集有冇咁啱？其實係有做過 YouTube 啊，或者咩？我唔肯定 ，OK？ 邊集我都唔記得 ，OK？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揾啦 ，OK？ 好啦，咁就講完啦喎，呢、這個咁就算係，係啊， 嗯， 哇，咁 hea 嘅今集冇辦法啊 ，OK？ 啊、好啦，咁另外啦，讲上山港女噶啦，咁啊吓咁快讲啲新闻，唔系嗰个戏嚟嘅。咁上山港女系边个咧？吓，你唔系鬼妹嚟嘅呢个吓。咁啊，边个嚟嘅？就系、是、呢个《Hunger Games》入边吓剪阿 Jam 头嗰个阿 Jam 啦。 系咁得唔得？ 系咁阿 Jam 系边个咧？就是、其实本来咧就 cast 咗去做呢个嘅 Captain Marvel 啊，即系呢个女人所谓嘅第一个女超人啦，吓 Marvel 嘅，即系电影啊。 嗰、那個啦。咁而家唔係喎，而家又話唔係揾佢啦。OK， 咁而家大家 recall 到係邊位啦 ？OK， 即係大家睇嘅空間機咪有個剪個阿 Jam 頭嘅，即係意思鏟咗一邊青嘅，有冇印象 ？OK， 因啱啱完嗰集佢都有喺度嘅，都仲喺度嘅，都係咁鏟咗邊頭嘅，就係、是、嗰個啦。OK， 女主角嘅。咁就講呢個上山阿 Jam 咧，就做乜嘅咧？咁做乜又唔聽人勸，又要用自己方法，又要走去日本跟住去入去個自殺森林度嚇，揾嗰啲被失蹤嘅家人咧，咁樣，係咪咁樣講？大家有興趣啲係嘛？ 係嘛？ 係咯，即係花生咗嘛，因為如果我好就咁講一套戲，大家冇興趣。OK， 咁好啦，咁呢個女主阿 Jam 做乜嘢嘅咧？咁其實就佢有個孖生嘅姊妹嘅，其實佢都冇講邊個大邊個細啦。你孖生姊妹啦，咁我孖生姊妹就走鬼咗去日本搞英文嘅。咁佢就，但佢就話兩個咧一路都有啲好似有啲心有靈犀咁嘅啦，你知啲古仔成日咁講。咁佢就覺得嚇唔好對路，咁啊聽，即係佢開頭都係賭罪嘅啫，佢唔係怎做，因為佢其實演去喺日本嘅開始。咁啊話原來收咗個電話就咩，就話日本面有人打嚟，就話佢個姊妹啦嚇就失咗蹤，咁啊就應該就係咁打嘅啦，因為佢話佢就係去咗嗰個自殺森林度失蹤嘅。咁話失咗幾日㗎啦，咁樣咁應該就搵唔返㗎啦。咁如果佢就自己一個人呢就走咗去嗰度，話一定要搵佢。點解呢？因為佢話原來佢話如果呢佢嗰個姊妹真係死咗呢，佢應該會感覺到嘅，即係佢一路都強調呢樣嘢喎，即係佢話佢會靜咗㗎，突然間即係嗰個，即係你當佢兩個係可能長期通靈咁嘅，你當呀 咪即係感覺到佢存在，突然間如果一唔喺度就會冇咗。 如果佢真係死咗呢，佢應該係會直靜嘅，會感覺到，即係我唔知點樣，即係係咪好似啲 Jedi 咁呢Great Disturbance of the Force 咁，突然間 feel 到㗎嘛，突然間變寧靜㗎嘛，唔知，所以佢又係咁形容，冇人知佢其實 或者係龍珠得嘅，你當 啊。總之佢就話感覺到佢仲在生啦，佢就係咁講啦。咁結果就去到又探訪過嗰間教英文嗰間學校啦，其實係間正常學校嚟喎，唔係嗰啲咩英文補習社，即係仲有啲學生妹喺度翻學嗰啲嚟喎。 嗯， 咁但係唔知個學生妹喺度講咩嘅，見到佢好驚，因為佢以為佢係佢啊，佢哋成日都認定佢個 miss 應該死咗噶嘛。 係。 咁佢就同佢講唔係，我唔係啊，我係佢個姊妹咁。咁佢先定翻神嚟，就開始同佢講啦。咁但係嗰個日本妹係咁講日文喎，咁、那個校長就其實佢翻譯出嚟嗰嘢係咪真係嗰個日本妹所有嘅嘢咧？我聽都覺得有少少唔同嘅講啲嘢。咁但係我唔完全聽到日本妹講咩，冇字幕㗎，佢係日本妹講嘢嗰陣。咁佢喺日本喺度講嘢都就好激動，好驚好驚。咁跟住講完就走咗。咁總之咧，佢就勸佢就點樣順便啊，點樣之類。咁佢梗係唔接受啦，唔接受。咁佢就一個人再起行就入去呢、這個去起程去呢個嘅青木園啊，即係嗰就係、是、嗰、那個所謂樹海啊。 係啊。 咁搭車去嘅啫喎，旅遊區嚟嘅喎，唔係恐怖嘅喎，去到係有 information 有成嘅喎。不過咧，佢嗰度有個好得意嘅牌咧，就話咧。叫你千祈唔好行出嗰啲，即係嗰啲石屎路啊！即係唔好離開條路，唔好入去個森林。即係佢一路有啲起咗個路，你跟住啲路行啦咁。咁如果你入咗森林咧，就會危險嘅咁樣。咁唔知點解咁寫嘅？我諗係真嘅，佢啲牌係真係棟喺嗰度，唔會呢套係作嚟嘅應該。 應該會叫啲人。 佢咁寫都好正常，係咪先？咁你叫佢行路啊嘛，唔好行個森林。即係你碌咗個山都唔頂嘅，唔好話有鬼啊，係咪先？ 真 係唔會寫有鬼啊！心裏有鬼咁咩，大佬？即係可能有危險，或者你會可能會迷路咁啊！意思係你跟住條 track 咁行，咪交去公園咁啫嘛，咁 OK 噶。佢真係係嗰個公園嚟噶，唔係恐怖噶，係啊，真係有招待所有情噶咁 OK， 咁去到咁就有一個真係有一個亭咁，又有間屋仔咁嘅，好似 information 咁嘅。咁佢走去咁又有個啊，咁呢個識講英文嘅呢個日本女士。咁佢就攞幅相就俾佢睇，你有冇見過呢個姊妹啊？跟住佢又話有喎，跟住佢又無端端叫佢落嚟個 basement 咁樣喎。咁點解呢個 basement 原喺套戲入面好緊要嘅？就係佢原喺就話細個呢，佢兩個細個嗰陣啊，就同佢個唔知嫲嫲定咩呢，就話佢原來間屋即係點解佢啲父母傷亡或者咩呢，就其實原來佢細個就有人入過間屋就殺咗佢啲屋企人嘅，即係啲癲佬咁樣。咁而嗰時就發生件事就好似喺個 basement 度發生嘅。咁所以佢哋個 basement 就成日會換返起佢落 basement 就會即係呢件事㗎成日。咁如果呢件事好緊要對呢套戲嚟講係佢個人嘅恐怖回憶。咁所以佢就唔敢落去。咁但係佢話落嚟呀落嚟呀，你唔落嚟我點帶你去睇呀見佢呀。咁落到我、哦、原來個停屍房嚟㗎。哎呀咁就死啦，即係話搵到條屍啦咁樣。 咁但係嗰個日本女人中途又有人嗌佢啦，佢又上翻嚟，你等我啊！咁佢又唔理佢，佢自己揭開嚟睇。哦，好彩唔係嘅，唔係佢姊妹，可能嗰啲日本婆認唔到啦，可能嗰啲鬼婆差唔多樣係嘛？唔係嘅，唔係佢姊妹嚟嘅，咁佢鬆咗一啖氣咁啊，咁啦嚇，咁啊唔理啦，誒唔理佢勸啦，我話繼續起程咁，跟住佢都勸佢，喂你唔好自己去啊，好危險啊，咁佢唔理佢，我哋千祈唔好離開條路啊，咁樣嗌佢都唔理佢，繼續行。咁結果佢去到入夜咧，就去到一個好似酒吧嘅地方。嗱，你話嗰度係咪唔恐怖啊？咁行下有啲店喺度嘅，竟然， 嗯， 即竟然喺個山度仲有啲 store 喎。咁照計，如果佢真係一路淨係跟住條路行，應該冇事啊，係咪先？即其實幾好嘅，一個公園咁。咁結果係喺個 store 度就喺嗰個 bar 度咧，就識咗一個鬼佬，一個澳洲嚟嘅鬼佬。佢就話自己咧係做嗰啲唔知咪啲旅遊雜誌定咩嚟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話。啊！你個故事好有趣喎、啊，我可唔可以用你個故事嚟即係做我個文章啊？咁佢就話咧，其實佢聽日都會起程入去個森林裡面嘅，即係佢唔係跟住條路行嘅。咁同埋聽日仲有個響度咧，個日本人嘅響度咧，就帶住佢哋，所以好安全嘅。即係嗰個人就好熟個森林裏邊喎，講緊唔係條路，即係有佢帶住咧，我哋一定唔會走雞，唔會話迷路嘅，放心咁。咁就真係有機會，即係可以揾到你個姊妹啦，咁樣。咁結果第日就有啦，又 join in 咗佢，因為日本人啦，咁佢就出發啦，咁真係你當旅行咁啊，真係去咁樣，咁佢就一路沿途咧，啲風景其實都唔錯喎，其實，咁但後屘咧，去到就嚟入夜之前，結果俾佢哋揾咗個營地啊，即係揾咗有啲帳幕啊，咁佢就認得嗰啲嘢係佢啊個姊妹嘅喎， 嗯， 咁佢就話佢要喺嗰度，佢唔走啊，話要留喺度等佢個姊妹喎，喂，咁佢哋兩個都話，喂，唔係話今晚。留喺度，我唔得，唔得，連嗰個特響度都話唔得，夜晚唔可以留喺度，佢都驚啊。 嗯， 佢話朝頭早 OK， 朝頭早你識路 OK， 話夜晚直情有問題嘅，佢話嚇，佢話咁但佢死都堅持，咁佢就留低，就佢走啊，個日本佬話唔得，我聽朝翻嚟揾你哋啦，我走啊，跟住嗰個鬼佬就唔知溝女定咩啦，就肯留低陪佢，跟住嗰個日本佬同佢哋講，你今晚有乜嘢聽到咩聲，有啲乜嘢嘢，你乜都唔好理，即係好似啲鬼戲咁咧。講低啲好得人驚嘅嘢咁，咁最緊你唔好理嗰啲嘢，因為嗰啲嘢咧會影響你神智啊！佢哋話會係啊，總之你乜都唔好理，你喺度瞓覺好啦，係 OK， 乜都唔好聽啲咩，俾啲咩反應嗰啲咧，即係有人嗌你唔好擰轉頭嗰啲咧，咁我聽朝見啦咁，結果嗰晚當然出問題啦，真係有聲有成，有啲古人精怪，有啲人行過個營啊咁，結果呢個女阿 Jam 咧就走咗去出去之後咧。就見到好似有個人影個女仔咁啊，不斷走啊，佢就咁樣諗係佢個姊妹啦，因為追咗出去啊，原來係一個著水手服嘅學生妹嚟，我點解會夜媽媽個學生妹喺度？講真，你都諗到嘅唔係人嚟啊，應該啊，大佬。 正常都 係啊，佢又唔知喎，佢戇居居咁仲同佢傾偈喎，你咪有咩問題啊？我有乜幫你啊？咁我仲話，咁其實佢自己都已經又跌親嘅啦，中途追嗰陣，唔知整傷隻手定邊度咁嘅。咁總之嗰個女都唔係好正常啊，轉個頭又唔見咗嘅。但係佢都唔知喎，佢仲當係人嚟嘅喎。咁後屘嗰個男人，即係嗰個澳洲佬咧，又追到翻嚟啦，因為佢都聽到佢度嗌嘅嘛。佢追，哇！你做咩走咗邊啊？你咁嗰個人有電通我城嘅，咁啊追啊！喂，你快啲翻翻我哋嗰個營嗰度，喂，唔好係好危險啊！你咁樣走係咯，可能揾唔翻你啊咁。結果第二朝又咩啦？咁中途咧，我唔講曬啦，OK。咁中途咧就開始出啲事，就係佢開始唔信任呢一個人啦，佢又開始又有啲幻覺啦，見到啲水流咧，明明頭先向緊呢個方向流啊，即係條河啊，因為佢哋話自己揾路落山咁啦，咁嗰個澳洲佬就話落山就應該係咪順住咗河個方向啊？因為水係向下流 啊，去下流啊。 咁但係頭先明明啲水向嗰個方向流緊嘅喎，跟住佢擰轉頭一望咧，啲水倒轉咗流喎， 嗯， 即係向咗另一方向流嘅喎。咦，咁嘅咁咪搞到好似佢哋而家到底我哋到底真係落緊去呀定上緊去呢 分唔到個方向。 咁開始有啲係咪有啲善女幽魂㗎嘛行嚟行去都係嗰度呀嗰啲呢即係嗰啲咁嘅嘢。 入咗去啲迷陣嗰啲咁 嘅。嗰啲咁啦。咁佢又好似又覺得嗰個澳洲佬其實一路都講大話佢根本唔係啲乜嘢即係嗰啲咩旅遊專家咁即係總之有問題嘅佢甚至乎覺得係呢個澳洲佬捉咗佢個妹嘅即係嗰個姊妹嘅。系啦，開始有啲咁嘅幻覺嘅，有啲咁嘅思想出現嘅。咁所以輾轉最尾又佢又跌過落個洞度啊。 係。 咁當然個澳洲佬後尾又係有嚟抌條繩，誒嗰啲唔知藤定咩咁啊！但係佢跌咗去嗰段時候咧，佢嗰洞又見過嗰個學生妹嘅喎。 嗯。 其實佢上邊係日光日白嘅，但跌咗落去就黑掹掹噶啦。咁、那個學生妹係變過鬼樣俾佢睇嘅，嗰次就即係肯定唔係人嚟嘅。OK 。 咁總之佢就但係上翻嚟之後咧，佢又開始懷疑嗰個澳洲佬，明明頭先先救翻佢嘅喎。即係佢哋摸到去一個小屋啦，嗰間屋就好似有，他可能真係嘅，嗰次係咪阿彭先生拍嗰度嚟嘅就有啲似嘅，咁佢就係原來嗰度有個電報機嘅，但係嗰度已經廢，即係冇人嘅，咁佢可能個機都壞壞地，咁佢又要整要成咁，咁佢叫你俾把刀我，咁其實佢攞嚟自衛噶嘛嗰把刀啊，我做咩你買攞把刀？唔係我要擰開啲螺絲啊，嗰個鬼佬話，咁但係佢就成日就諗住佢係壞人啊嘛，佢已經諗住。跟住佢又聽到咧，嗰、那個有個房入邊咧，即係有門啦，門後邊咧，竟然有把聲同佢講嘢喎，即係好似佢個姊妹把聲同佢講嘢喎，就有遞張紙上喺門罅度，即係就話個係嗰個人係壞人啊，你殺咗佢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啊，咁跟住佢就總之後屘殺真係殺咗嗰個人啦，殺咗個鬼佬啊，咁跟住佢以為救翻自己個姊妹可以，咁點解開門咧又係一個地牢嚟嘅？咁咧輾轉之下又一連串幻覺之下就當然就出事嘅 ，OK， 其實後屘係出事，佢又見翻曬佢細個見過啲恐怖場面啦，即係話有人殺佢屋企人嗰啲啊，嗰啲恐怖場面啦。 嗯。 咁總之最後咧，佢哋其他人就終於摸到上山嚟救佢哋啦，即係已經滯入啦，入夜。咁、那個日本佬啊，其他人帶曬其他人做乜？同埋好似嗰、那個呢一、這個阿 Jam 個唔知係老公定未婚夫都過埋嚟嘅，由美國。咁嚟想揾佢哋，咁結果喺個山度跑翻出嚟嗰個咧，竟然係啊呢個阿 Jam 個姊妹喎，唔係呢個阿 Jam， 係即係嗰個姊妹又原來佢真係喺個山度，即係冇出嚟喎，佢又真係冇事喎，即係佢又原來真係喺嗰度扎咗個營咁樣，咁但係點解佢一路又見唔到佢唔知喎？總之佢都覺得奇怪，咁跟住嗰個走咗出嚟，佢話喂你咁你個邊個咧？你個姊妹嚟揾你嗰、那個，佢話冇見過佢喎咁樣。咁跟住佢哋救，咁呢個都要救嘅，咪呢個人其實都喺個山度好多日㗎啦。咁佢救咗呢個出嚟之後咧，我又唔知佢中間係咪迷咗路走唔到啊？佢都冇解釋。總之佢救翻呢個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嗰個女即係佢另一邊想就影呢個阿 Jam 就都係想行出咗森林啊，但係就俾嗰啲鬼啊，其實鬼嚟嗰啲就截住啊。咁點解會咁嘅咧？咁點解我走唔到出嚟咧？原來佢根本已經唔係人啊，佢根本已經死咗喺嗰個 basement 度啊。其實佢死咗噶啦，即係佢走落嗰陣，佢見嗰啲幻象咧，係嗰啲有啲即係嗰啲佢啲老豆呢咁死咗喎，咁變咗好似喪屍咁嚟捉住佢隻手啊，咁佢乜乜刀想去戒佢咯，點知原來其實係幻覺嚟嘅全部，佢根本已經戒死咗自己啊， 嗯， 即係佢冇離開過嗰間小屋嘅原來，即係一路走嗰原來係個靈魂嚟嘅，即係你睇呢啲就好香港片添啦，你個感覺係咪？ 係，咪有啲。一路咁走，跟住最尾原來一早死咗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反而似港產片嘅 feel 係咪啊？ 嚇！雖然都係好多啲鬼故都係咁，咁但係如果咁樣整，好似係啲港產片。 係啊，係啦，呢個似港產片嘅，唔似西片嘅。咁咧佢咪嘣咁啊，總之喺啲地下儲咗手伸出嚟，咪扯佢落去咁咯，即係要捉翻落去陪佢哋啦，咁樣咯，所以咁嘅戲咯。嚇！咁就最奇怪就係、是、咁，你以為完啦，咁最尾突然間。即係佢又變咗鬼咁，好似想出嚟索命咁咯。即係最尾佢嚟救佢哋嗰個日本佬都見到佢咯。咁冇啦，咁完真係完啦，跟住就完啦。咁喺度咁嘅戲嚟嘅，其實就一度爛爛地嘅西片嚟嘅啫。老實講，如果喺個即係純粹喺個電影嚟講啊 ，OK， 係啦。 嗯。 咁咧咁樣咧，咁所以就變咗睇下啦。大家有興趣，即係其實但係北美我都見都唔係好多人睇啊呢套戲 ，OK。即係個可能題材啊本身啦、啊，又套戲真係擔到正都係得呢一個阿 Jam 叫做，大家都叫做即係叫做見過呢個演員，佢都唔算好大紅啦、啊，係咪？ 嗯， 唔好大紅啫嚇。咁啊，咁所以就未必太過就值得睇嘅。不過既然冇嘢講啦，都介紹俾大家有套咁嘅戲啦。咁其實或者大家試下上網睇算數啦，可能係嘛之類啦。 嗯， 係啦，因為香港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會做。咁反而咧，另一套戲我順便講埋，我未睇嘅，因為未睇到嘅。反而嗰套咧，真係叫做 The Sea of Trees 嘅，真係樹海喎。頭先嗰套就咁叫 The Forest 啊嘛， 係， 即係我叫佢樹海啫。咁唔通亦做森林咩？係咪？另一套真係樹海嘅，你直譯就係 Sea of the Trees 係咩嚟嘅咧？又係講呢個自殺森林，又係講星木園嘅喎，雙胞胎喎。咁但係呢一套咧，就喺康城影展入邊。 播嘅，就反而咧北美好似都冇未有期幾時做嘅。咁呢套就好好多嘅，個 casting 就有呢個 Interstellar 嘅男主角啦，阿馬修啊，係咁就唔係女嘅，咁就係仔嚟嘅，咁又係入去嘅，又係日本佬嘅，日本佬係邊個咧？就道邊謙嘅，係咪好啲啊？ 啲聲大好多， 啲聲大啲啦。OK， 咁就反而呢套咧北美就完全未有期幾時做嘅，係啦。咁我相信都冇噶啦，應該都係直出碟噶啦，或者大家留意住嘅，幾時有得睇 download 或者？上網就咁睇算數啦，咁就留意一下對 Sea of Treason， 我想搵個 trailer 睇下都唔係咁易。咁就係呢個15年康城影展入面嘅其中一套戲嚟嘅。就係咁啦。咁都有份即係去競逐㗎，同阿咩獵人良地鬥㗎，都係其中一套嚟嘅。OK， 咁我唔知點解呢鬼佬突然間今年就咁有興趣拍一拍呢、這個呢、這個係囉樹海嘅古仔。 即係咁鍾意撞雙胞胎 嘅。一係又拍又撞同埋一年，咁點解即係點解會咁嘅。係囉。我都唔明啦。OK， 不 anyway， 咁我諗大家都興趣唔大啦，係咪？大家反而想聽下呢個上山女嗰樣嘢多啲係咪？ 近啲喎啲人。 好啦，咁好似呢個 Jam 咁多人個故事入面就合理，佢有佢嘅原因啦，因為佢要救佢嘅家人，所以佢唔聽勸阻都上山啦，咁同埋佢上山，咁的確都係㗎，佢都惹咗好大班人上去搜殺隊上去揾佢㗎，事實上都係㗎，係啊。不過咁你話去搜殺係咪有好大嘅危險，又未至於嘅，咁我諗佢哋都周不時成日去搜殺㗎啦，因為你都知嗰個本身就一個自殺聖地，即係佢唔去都應該大班人上去自殺嘅，咁佢哋成日都去搜殺㗎啦，我相信嗰個搜殺隊。咁但係呢，你惹到人哋要冇生命危險嚟救你呢，始終都唔係一件好事，係咪？咁好似咪聽講呢，除香港以外嘅其他地區呀，都好似係要罰錢㗎喎。 睇到話好似台灣大陸都要罰錢啦，好似。 係咪？好似罰10000定幾多 呀？好似上話5000台幣，後尾好似加到變10000喎之後。 哦，台幣呀，咁台幣又要打我折㗎喎。 係。 即係如果對返港紙，咦，咁就唔算罰得好重㗎喎。係咪？咁但係呢，人哋都會將呢啲咁嘅行為呢，即係當係一種，即係都算係一種罪行啦，係咪先？即係罰得錢，即係就算當你違例泊車罰款咁，都係犯法嘅，係咪？即係輕度犯法啦，即係都係犯法啦。即係人哋都會法例上呢當咁嘅行為係犯法嘅，因為你令到呢，即係又係令到其他人要專登去救你呀。 係呀。 即係而家呢啲講係你係明知危險嗰種情況嘛，唔係講話火速咁，佢梗唔會罰你先。即係你明知危險，上面叫你唔好入啦，你都要入，即係好似今個禮拜頭嘅事件啦，係咪？咁呢啲原來喺第啲國家咧係犯法嘅，係會罰錢嘅，咁樣係啦。 好似話有啲地方係咪就佢如果嚟救你，跟住所有嗰個費用收翻？如果救到嗰條友，嗰條友要俾錢。 咁救唔到咧？ 救唔到應該冇啊！即係如果救到，如果罰當罰款咁，係將嗰個開支收嗰條友 嘅。咁大陸就算其實都唔係啊，其實有啲外國地方都係嘅，出動救傷車本身都係收費嘅啦。 咁香港好平嘅，而家啲人成日都一嚿水叫多嚿水。 香港要俾錢嘅咩？我以為香港唔使錢。 要一嚿水嘅而家。 即係平過的士喎。 係啊，直頭超平啊！如果你有咩話要去邊度，你可以上，跟住仲可以中途落車喎，你知唔知 啊？係咩？咦，咁好啊，叫 Uber。 直頭正啊！ 啊，咁香港政府啊真係蠢啦！佢應該用救傷車服務嚟去打 Uber 啊嘛。 唔係，因為我真係嗰陣時係本身唔知肚痛定咩，跟住佢 call 發車住。未去到醫院，佢冇乜事，跟住話落得車，跟住俾錢咁啊，就得噶咯。 即係你識人試過？ 係啊，試過啊。 真係啊？ 係啊。 咁都得？咁咪真係當的士叫啦？ 係啊，所以啲人咪成日 call。 喂，講真，你叫的士，即係如果你當你都有翻一定距離以上，喂，真唔止一嚿水啦，喐下。 唔係咁，但係你要知道佢個路線去間醫院啊嘛。 哦，咁如果你都其實係去嗰個醫院嗰頭，咪啱咯。 係啊。 會唔會啊？ 是啊， 哦，原來有啲咁抵死嘅方法㗎，都幾 唔係，即係我識人就試過，不過佢又唔係特登嘅，佢真係肚痛咁樣， 哦， 啲腸有問題咁痛，跟住去嘅，不過佢去到中間嗰陣時候冇事，咁咪落車咯。 哦，即係佢唔係專登當的士，佢真係有事嘅。 係啊。 哦，咁樣，不過就發覺原來咁都得咁解。 係啊。 哦，死啦，又教咗人啲衰嘢添，好過叫 Uber 啊。好，咁其實就喺第啲國家呢係視為一種犯法嘅行為嚟㗎，即係如果嗰度已經列為禁區啊，或者叫你唔好去啊，即係意思即可能或者可能已經打風啊咩嗰啲呢，咁叫你唔好去海灘啊，咁係咪應該都屬於呢啲範圍係咪？ 咁但你都死都要去，咁如果出咗事人嘅計係要原來要罰錢喎，咁樣。咁其實合理嘅，因為其實你去到話明危險嘅時候嚟救你嘅人，其實本身都係冇生命危險嚟救你㗎嘛。咁其實係咁，如果萬一個人救咗你，但係佢死咗咧，咁你要點諗咧？咁當然呢啲人都唔理人咁多，啲人就梗係佢話之你啊。呢啲 唔係佢話係你嘅職責咩？呢啲係 職責係啦。即係點講咧？應該係佢條命就係、是、佢負責，你嚟救佢嗰個人條命應該你自己負責啊嘛，係咪？ 吓佢咁会咁讲啊？ 咁讲啊，系啦。咁但 anyway 咧，我觉得呢、這个即系都系一处家乡嘅一处礼。咁我就扮条靓桥俾阿特首啊。其实即系施政报告嗰度，其实佢系应该即系过咗啦，而家冇得讲啦，系啦。即系嗰度就成日俾人问知唔知啫，系咪？知噶嘛？系啦，英文字母第七个字，你知唔知？知。系啦，知唔知系乜啲噶？系啦，啊，有边个高大嘅驾驶员落咗机都咁好打？啊，知啊，系咪咁啊 ？OK， 咁啊，施政报告就恐怖个报啦，应该呢条例如果可以通过一剂过咧，可以解决呢个好多嘢噶。下一阵先列举啊。咁系乜嘢咧？条好桥系乜嘢咧？嗱，听清楚咯，就应该立条法例啊，俾人签字啊，去 declare 放弃一切生存嘅权利啊。OK。咁就係條命係你負責，你自己負責嘛，就係咁啦。咁即係話呢，你簽完呢張紙之後呢，你遇到咩危險啊咩呢，將不會有人嚟救援嘅，即係你會放棄咗即係呢個被救援權啊，或者被搶救權啊， OK？ 冇啦，冇人會嚟救你㗎，你簽溫死簽咗呢張紙。係咪如果有呢張紙可以簽，係咪會好好多呢？咪真係喎，難得啦，打 好自由多嘛，啲人會覺得 係啊，佢哋而家就係要啊嘛，咁你自己負責啊嘛，咁你自己話你負責咪，咁你自己簽咗張紙啦。好啦，咁喺翻頭先上山呢個 case 咧，咁個警員就會攞呢張紙出嚟，啊小姐，不如你呢度嗱，你睇過呢個簽個名就得㗎啦，咁你就可以上山㗎啦喎，咁係咪打好 happy 咧？ 嗯， 咁簽完之後咧，咁之後如果佢喺上面遇到咩意外啊，佢再報警，大家核對，哦，咪嗰頭先嗰條女咯。唔使救佢啊！佢簽咗張紙，即係其實張紙叫你唔好救佢噶嘛，就係咁啊！大家千祈 係佢噶嘛條命，因為 千祈唔好上去救佢啊 ！Even 佢後來改變主意，誒冇啦，你簽咗 dead sick 噶啦 ，OK？ 甚至乎哇，上面凍到死，佢要落翻嚟 ，sorry 喎，唔准落翻嚟嘅喎，遊山節孝，有冇睇啊？大家唔該你死喺上邊 ，OK？ 你唔好落翻嚟， 因為封咗路啊，咪唔落得。 係啊，你要上去啫嘛，你要死唔通唔俾你死啊？係咪先啊？咁你咪上去死囉，你唔好再來阻住啦，係咪呀？打咪睇游山節孝先。曾經係一個好出名嘅，係日本片嚟㗎，有冇搞錯，因為日本片嚟㗎。佢就話佢哋嗰個村呢，嗰條例就係點嘅呢，即係佢呢啲係佢講嘅以前啦。咁你話啲老人家去到唔知幾多歲以上呢，就冇用㗎啦，對條村冇貢獻㗎啦。其實香港人都香港政府都覺得係咁嘅，其實應該搞游山節孝嘅。咁呢就原來要由你啲家人呢就孭呢一個老人家上山啦，就放低佢喺上面等死。 嗯。 係啦，咁就有一個咁嘅故事。咁當然故事入面即係嗰啲後生嗰啲人呢就好唔捨得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唔知爺爺你嫲嫲啦，係講一啲咁嘅好感人嘅故仔啦，係啦。即係一個好殘忍嘅一個村例嚟嘅。遊山節 香港而家好多人都好開心喎，有啲條例。 係即係抌低晒啲人，嗰啲咩老人院都唔使搞喎。 咪慳快啲錢啊嘛， 係咪即係唔使摸光珠沖涼添嘛，就抌抌佢去死係咪嗱，咁我就覺得如果你淨係叫啲老人家去死呢唔 fair 嘅，我覺得。同埋其實唔冇幫助唔大㗎，因為其實嗰啲都唔係最大嘅問題嘛，而家你睇下係咪 好，老人家未必想死嘅朋友。 老人家佢亦都未必想死啊，咁不如公平啲呢，邊個想死邊個簽字呢，頭先我講就係咪立返條例簽返張declare 紙啊，就你就放棄啊，放棄即係聲稱放棄自己生存權啊嘛，救援權啊嘛，係咪？放棄啦，咁啊 ，OK， 咁冇人會理你噶啦 ，OK， 你嗌救命都冇人救你啦，咁咪好咯，咁咪死咁啲人啊，係咪好啲啊？啊，即係起碼呢個會啱聽啊，係咪？即係對香港政府嚟講係咪？嗱，咁呢個有咩好處嘅咧？可能大家都仲係唔好明白，哇！這個好處就多啦，一劑過可以解決。第一人口失蹤問題， 唔使揾啊！ 冇錯，咪首先咧呢、這個隨住呢條條例之後咧，就應該要設立一啲嘢先嘅，講漏咗少少，唔係得張紙嘅， 得張紙就好易啫，偏太印就有啦。係，其實仲要設立一啲嘢嘅，包括咧香港要設立樹海啦，就係頭先講嘅樹海啦。咁要撥一啲某啲郊野公園啊，某啲僻靜啲少少嘅地方咧，就做樹海，擺到明就俾你入去死嘅。咁另外咧設立呢個咧撒瑪利亞鼓勵自殺會喎，那個殺係殺人個殺 ，OK？系咁啊，100条线嘅，咁啊全日都开放，咁啊欢迎咩会考考生啊，任何即系唔系几开心的人啊打去啊，系啦，咁啊明明你都唔系咁down嘅咧，佢都会尽量鼓励你去死嘅 ，OK？ 明明我系呻下嘅啫，唔系唔好呻下，即系你都冇乜用嘅，唔死都冇用噶啦，系嘛？系啦，会唔好重考啊，阻住啲位啊，系啊，不如你快啲死啦，咁系咁嘅，嗰条线啊，以为咁用嘅 ，OK？ 咁而完全自杀手册咧，就会成为学校指定课程，系啦。要配合嘅 ，OK。咁另外咧，呢、這個小學咧設呢個 TSA 休息室喎、哦，咩嚟㗎？咁樣係啦，咁啊做咩？咁 TSA 就 stand for 乜嘢嘅咧？就係、是、呢個 Terrible System Assessment， 唔係 assessment 喎、 哦， 中間嗰個唔係 E 字啊 ，A 字啊，係 ASSASS 嚇 ，assessment 嗰個字啊 ，OK。OK， 是什麼來的呢？就是恐怖啊，這個即是他拱你去死的一個恐怖的系統來的 ,OK。咁做什麼的呢？咁就是、哦、如果你操這個 TSA 操得太過辛苦呢，真的不想再操啦，真的不操到都不想做人的話呢，咁每間學校就會設置這個休息室，即是 so-call 休息室，就好像那些你不舒服有間那些什麼醫療室咁的。咁裏面呢是有護士姐姐的 ,OK。咁怎樣的呢？咁如果你不想再做呢啲操練啊，覺得做人都好辛苦啊，咁細個已經咁咧，咁啊可以俾啲嘢你，俾啲糖你食，咁食完咧就你會睇住你最可愛、最喜愛嘅卡通片咧，即係例如妖怪手錶 whatever 啦 ，OK 嚇、啊，咁就不知不覺間就會離開呢個痛苦嘅世界噶啦 ，OK 啊，咁要設置一系列呢啲咁樣嘅設施嘅，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可以解決乜嘢咧？第一就人口失蹤問題啦，唔係人口問題 ，OK？ 解決人口失蹤問題喎，萬一又有啲唔知咩友啊，有幾個咩友啊，咁一失蹤咗咧，哎呀，咁好易解話嘅啫，基本上你就話，哦，咁佢真係阿特首指住出嚟，喊住講，哎呀，我哋又損失咗幾個英才啊，係咪啊？佢睇怕都係可能經營不善就睇唔開咧，就相約就去咗樹海啦，係嘛？ 嗯， 即系咁好多都揾唔翻噶嘛，你都知系嘛？咁啊唔使搞咁耐啦，又话咩要同上边通报咩？搞咁多嘢做咩？即系咪求其话就去咗树咗鬼知去咗边咩？系咪啫？吓连嗰啲咩片都唔使拍啦，系嘛？总之哦报，哎呀，真系我哋即系都99%，即系估计咧，佢哋应该去咗走咗啦，佢哋已经吓，哎呀好可惜啊，好可惜啊，系咯，嗰个书局贡献香港好多年啊，咁应该咁样系咪好容易解话？第一啦，系啦，第二。居住房屋土地供应不足问题即刻唔存在啊，因为啲人都死到七七八八啦，唔使三两年系咪？咁啊，操 TSA 更加唔系问题啦，因为头先讲咗啦，有 TSA 休息室供应啊嘛。咁大学停课啲唔中意，你咪又签字咯，系咪？吓，占中游行全部一样啦 ，OK， 唔会再发啲乜嘢游行咩话咩准咩话嗰啲叫咩话？准许咩书话嗰啲叫做？ 即 你要去示威，咪要去警局叫佢发张唔知准许咩书咁样嘅，唔记得个全名啦。OK， 唔使啦，佢直接俾头先嗰张纸你。OK， 咁你又 declare 你放弃晒一切权利，你咪去咯。听日咁，总之听日有乜坦克车碌过啊，咩唔关事噶啦。你明唔明啊？你条命你先负责啊嘛。跟住嗱，系咪一次过解决晒所有问题先？一条例已经系咪好好啊？ 嗯。 系啦，咁呢、這个系啦，咁我哋向 咁有自由啊，自己拣啊， 好有自由啊，系咪先？你想死唔通唔俾你死咩？系咪？系咯，系咯，解决咗几多香港而家嘅问题啊？咁你咧就呢个嘅目标咧，就喺三年内咧，香港人口减少一半为目标嘅，都应该得嘅，应该都系啦。哦，咁到时仲有房屋问题？冇啦，系咪？ 嗯， 唔需要啦。冇有屋冇人住啦，我諗到時係啦，都冇人啦，係咪？因為唔係死啲老人家嘛，我相信就係 TSA 都死咁好大半細路啦。好多人都係休息室度睇卡通食糖啦，係咪？ 係個個都想啊，啲靚仔唔 係。係 咪啲父母冇得嘈㗎，你入學嗰刻簽咗㗎喇，其實呢張紙已經 係讀呢，你入去讀嗰陣時簽咗， 已經簽咗㗎喇，係啦，入學嗰陣附帶 有得有自由啊， 有自由係啦， 你如果唔想簽唔讀啊， 我得唔讀，但你又會違反，即係因為要免費教育嘅，其實係犯法嘅 ，OK， 嗯， 係啦，即係我聽聞咧，原來有權法嗰啲唔知叫咩，即係要一定要去學校上課嘅啲，唔知咩令啊，唔知嗰個叫咩令啊。 哦，唔係佢係啊！如果免費教育嗰度，之前試過係，如果佢未夠嗰個歲數，係強制性要翻學嘅，要翻落嚟， 係啊， 有問題喎，逐利喎， 係可以噶。但原來香港咧又有好少部分嘅細路仔原來喺屋企度學習嘅喎，即 homeschooling 之類咁嘅嘢。咁佢又話原來一般嚟講咧，你如果你可以提高，即係你提交到話我其實喺屋企有啲乜嘢課程俾佢，即係我唔係有喺屋企坐喺度嘅咁原來又得㗎喎，咁但係佢哋話原來冇一個正式嘅機制去 approve 佢咁做，只不過佢唔理咁解啫，因為人數唔多，係啦，就係咁啦。咁如果你實施一條咁樣嘅 TSA 休息室條例，就當然所有人都要去翻學啦，係咪？哇！大家今集聽到係咪有啲打冷震啊？啊？咁以上咧就純屬科幻劇情，係啦。咁本人版權所有不得抄襲啊 ，OK？ 嚇 ，OK？ 咁電影版權專利歡迎洽商嚇。代價而沽嘅 ，OK， 係啦。咁雖然美國啊都有呢個嘅國定殺戮日啦，日本有大屠殺啦，係嘛？即係其實都係嗰啲咁嘅故仔嚟嘅。 都係我啲嘢， 都係作一個條例。哇！聽完你都毛骨悚然，係嘛？哇！如果真係有就恐怖咯。咁其實就係借呢樣嘢俾大家諗諗，係嘛？呢、這個咪科幻片嘅價值咯。咁好啦，咁美國都有本有什乜，你整多套啊？唔係你睇美國日本，你就係唔係咁共鳴啊嘛？頭先你聽我講呢、這個係咪共鳴好多啊？ 好近啊呢、這個 近好多係嘛？咁呢個就點解近來嗰度十年咧會比較即係大家會有興趣睇啦？其實就係因為以香港為香港而寫嘅科幻啊，其實呢啲就可以講得上，算唔算係啊？有少少係嘛？有少少係啦，即係唔係純粹個。pick 個 place 喺香港，咁呢啲以前都有，咁但係你呢個咧，其實開始寫一啲咧，去講到香港嘅問題嘅科幻故事咧，而家就尚未出現，或者十年可以講得上係一個開始，係咪啊？我哋頭先所講咧就係一個純粹古仔啫 ，OK， 唔使驚，冇啲咁嘅事，未有啲咁嘅事 ，OK， 咁大家諗下 ，OK， 大家咁中意上山嘅朋友，係咪應該再諗一諗啊？係咪你條命你自己負責啊？大家諗多諗啊！你聽完我呢個故仔真係諗一諗呢同我就咁講個道理俾你聽呢係唔一樣嘅。呢、這個就係講寓言故事嘅即係嗰個效用㗎嘛，就係、是、你通過嗰個故事呢就係、是、去話一個講一個道理出嚟。我怎講呢可能你都唔係好 get 到但我講一個情況 story 出嚟呢你就啊你 get 到點講即係可能你會具體好多 get 到囉係咪係咯，就係咁咯。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就係真正科幻故事嘅價值啦。OK， 咁啊好多香港嘅觀眾都唔明白嘅。OK， 咁頭先個示範都 OK 啊？ 係， 係啊，大家聽嗰陣係有啲恐怖啊，覺得 嚇 少少啊， 少少啊， 都有啲啦，應該係嘛？尤其是啲家長啊， 最驚應該家長啊。 係咯，咁你呢個就係故事嘅感染力咯。係咯，其實我都未將佢變成一個真正嘅故事，我就咁隨口噏下啫嘛。是吧 ?OK, 咁大家去將呢件事再重新 step 一次啦係啦至於嗰度就 Forest, 有興趣咪睇囉其實如果北美朋友係做緊嘅戲院場 ,OK? 咁但係頭先講上山嘅問題啊呢條命係咪真係純粹你自己負責啊咁如果政府真係俾你自己負責呢條命其實係咩意思啊其實咪就係你真係你自己負責囉個社會唔會再幫助你或者會救你其實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嘅。 嗯 係啊。呢、這個到底係自由啊，定係咩咧？即係你放棄你嘅權利嘅，其實係，或者咁講啊，你放棄你自己生存嘅權利啊，係咯。咁大家重新再諗下，重新再諗下頭先辣到嘅所有嘢。OK， 好啦，咁我講完啦，係咪？長話短説啊，本來可以再解釋多少少。好啦，咁唔講啦。咁啊，應該係咪跳落去講講有冇嘢補充？冇就講 X file 啦，係咪 ？X file 係啊 ，X file 啦，係啦。好 ,X File, 哦终于返嚟啦呢、这个嘅莫探员同阿郭探员。咁啊第一集系讲乜嘅呢咁第一集睇返阿莫探员同阿郭探员呢都的确有呢个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见到啊 聽蘇勞同阿公主咁滯嘅感覺啊，大佬嚇、啊、真係 好頹啊！ 好頹啊！有少阿公阿婆啊咁啊，第一集嗰陣有少少，哇乜咁老嘅、啊，有少少咁啊咁、啊、而今次呢套 X-Files 再開，佢又唔係有新主角啊嘛，唔係又整咗個黑仔啊，整個女冇嘅，真係講佢兩個做翻主角嘅咁樣嘅。咁啊，效果如何呢？咁不如呢個等阿馬仔講少少啦，係咁以講少少第一集個，喂，講埋第二集都冇所謂嘅，都大部分睇咗係咪？係咁以講呢兩集同一次過播嘅呢兩集，因為係講咩嘅？簡單。 係咁講第一集啊。 簡單講得。 嚇、啊，講第一集啊，咁第一集咪又係即係本身講已經過咗好耐啦，咁啊佢啊即係啊。 即係而家嚟㗎， 暗莫探員個探員分開咗㗎。係 阿 Melda 同阿 Scully 分開咗啦。 哈哈，咁佢啊， 佢 係個探員做返醫生咁囉，跟住佢，我其實我唔知佢而家做緊咩喎，暗莫探員。 暗莫探員呢個食緊谷種嘅。 係我唔知佢做咩喎，其實。 我懷疑佢係平時去講下 UFO 嗰啲講座搵錢。嗰啲之旅啊，應該 係跟住係有個 冇嘢做嘅， 有錢佬咧， 係 即 係 佢自己 嘅 show 嘅， 唔係嗰個人本身係一個好出名嘅主持嚟嘅， 係啊， 係啦、啊，佢本身個 但係有錢啊嘛而家， 哦咁係咁啊，因為佢嗰個 show 好受歡迎嘅，賺到錢， 係啊， 好賺錢，係啦、 啊，嗱咁啊佢啊經郭丹娜走去揾阿莫霍斯啊嘛要， 係啦、啊，咁點解咧？梗有啲嘢啦。 系啊，咁佢约出去，跟住又讲话，原来系有个女仔咁，佢话好多，即系之前俾又系外星人捉过咁样啊。 啊，好多次啊，直情一个肚。 系啊，话仲要即系陀过多次 B B 咁，俾佢攞走咗个胎啊。 系啦、啊，咁佢个肚就有好多个啲三角咁嗰啲嘅印喺上边嘅。 哈哈，咁啊叫佢嚟，即系同佢，即系叫阿霍霍斯仔同嗰条女倾啊。哈哈，咁啊，跟住都系。又幫揾阿郭丹娜走去幫佢驗血啊！ 係啦，因為佢話佢如果曾經有陀過一啲佢懷疑係混種啊，即係同外星人混種嘅 B B 咧，佢應該個血入邊應該都會有揾到外星人嘅 D N A 嘅。佢咁講。 哈哈。 係啦。 咁啊，跟住之後同埋咧，又帶咗阿莫霍斯走咗去用咗外星嗰啲飛碟嗰啲技術整嘅飛機。 哦，系啊，前面有啲隐形机，后面系圆形噶嘛，成飞碟咁噶嘛。 吓、啊，即系话系无限 能 量，即系唔使用燃料嘅，好似话。 系，佢零点能量啊，所谓嘅。 哈哈，跟住又变咗系，仲可以识即系我唔知嗰个咩原理咁，终于可以隐形啊。 其实佢都唔知系隐咗形定跳咗，我唔知佢做乜嘢。佢话佢嗰个 重力，佢系突然间窒咁又消失 嘅。佢话嗰个系个重力嘅引擎，唔知咩嚟嘅，乱咁噏。佢话咁劲，乜勇者王啫？ 唔知啊。讲到咁样，佢话可以控制到重力噶嘛？佢嗰个 画面啊，系啊， 系啊，咁跟住佢见完啲嘢之后咧，跟住再倾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哋就即系再谂咧，经过啲即系啲线索咁谂咧，跟住莫霍斯又谂到其实唔关 外星人事啊， 系啦、 啊， 唔关外星人事啊，跟住话应该系其实系政府佢自己搞出嚟呢，即系佢系咁不断整呢啲。外星人即系拐带啲事件，其实系政府搞的， 就系人为嘅。 系啊， 咁除咗咧，佢话罗兹韦尔嗰一次系真系有外星人嚟过之后咧，其实后边嗰啲系 copy 咗外星人嘅技术做嘅，佢就咁讲啦。呢、這个版本呢一个剧系咁讲啦，系啦。咁佢仲话嗰个罗兹韦尔嗰个外星人咧，其实系救咗地球嘅。佢话佢专登牺牲自己嘅，其实话。 嗯。 我都唔系好明嘅，就点解会咁咧？ 我呢度唔知佢點解話犧牲自己 喎。隨住嗰啲核爆呢啲咁嘅嘢呢就搵到地球㗎嘛。佢發現地球人喺度做緊啲好危險嘅嘢。 係呀。咁點解佢會咁樣犧牲嘅自己令佢落咗嚟令到佢哋咩佢提供啲技術俾佢咩 咁咪仲衰咁你啲政府再得到啲再先進啲技術咪應該。 咪整個類到而家啲整啲混種㗎。 我唔知喎、啊、所以我都唔好明嗰個外星人點解會覺得咁樣係幫咗地球呢點解囉。 吓、啊、呢、這个我唔系啦，唔 系 好清楚啊。 系啦，唔知啊，佢都咁系啦，系啦，佢就系讲咗咁系咁讲，解释咗一句咁多。咁啊，最后系咪出现呢个烟铲嘛？叫做所谓我哋叫做 哦，系咪咁中间嗰个咧？跟住佢原本谂住咧，就即系话将所有事讲晒出嚟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吓、啊、咁大嗰条女咧，跟住又即系受到人哋又系 又威逼咁啦，跟住佢又要话唔系啦，跟住想走，跟住嗰阵时候有嘅太空船追住佢，令到架车又死火咁啊，行到喺中间就有啲 laser 射落嚟，跟住令架车爆，走唔切咁，就当死咗啦个女仔。 直情你睇就似系嗰啲外星人老劫，咁但系佢跟佢嗰个解释话，以份呢啲咁嘅嘢，原来都系政府整出嚟嘅新武器嚟嘅。 系啊， 即政府得到咗只飞碟嘅即系嗰啲部分嘅技术之后做出嚟嘢咯，根本系。 嗯， 系啊。 咁 啊， 变咗佢 产走出嚟。唔係咁當然啦，佢哋有翻過啊 ，Melda 翻過自己以前個舊嗰個辦公室嘅，但係所有嗰啲嘢都唔見曬咯，即係啲 file 唔見曬， 嗰啲 X file 冇曬喎。 佢有嘅，有剩翻佢嗰張 poster 喺度，好似 係 係啊，嗰張 poster 仲喺度，嗰張咩 ？I want to believe 嗰個係嘛？啊，嗰張嗰張仲嗰張係喺度，其他啲嘢冇曬，啲 file 冇曬。咁啊 ，Skinner 咧，即係佢嗰個上司就而家就都係光頭嘅，就留咗須咁咯，係啊， 係啊， 咁最後啊，邊產走出嚟就話呢個 X 檔案將會重開，就完場啦，第一集係。 係啊，咁其實臨尾都係咁留尾啊，咁但係第二集開始又唔係講翻，係 緊接都跳住又 緊接啊，咁啊變咗係講佢哋無端端已經做翻 FBI 喎。 佢係啦，佢已經做翻啦，嗰個唔知中間隔咗幾耐啦，應該唔好耐嘅，咁佢又做翻，咦？突然間嗰兩個男女主角咧，著翻西裝，梳翻個頭，剃翻須，阿 Scully 又啊，著翻件行政裝之後咧，喂，咦，又好似冇咁老餅喎、啊，睇咗上嚟又變翻以前嗰個款，不就當然老一啲啦，但係又冇第一集咁老喎，原來 係第一集就老得勁啫，跟住佢依度整翻就好少少啦，因為可能阿覺得放翻頭髮落嚟冇咁即係點咧？咁瘦啊塊面而家佢。 唔係喎，但係阿 Wilda 都冇話雙下爬得咁犀利，明明 即係睇嗰啲須好啲啦。之前係 嘛，有啲須啊特別割雙下爬嘛，反而冇嗰啲須就冇咁割係嘛，可能係啊， 可能係 嘛， 係啦，成個肥咗少少咧。 總之啊，剃翻曬青領白淨，梳翻個頭啊，著翻西裝咧，以為又變翻以前啦，咁上下碌嘅啫喎，原來老咗啲啦，老咗少少咁啦，係咯。正常啦，系啦，好啦，咁啊，第二单案啊， 个 好似唔 咁又有单案发生，咁又有个应该系都系啲程式嗰啲咁嘅嘢，吓，咁啊佢讲佢好似唔系好妥，正肯就红晒咁啊，翻工。 我初以为咪丧尸啊，大佬， 系啊，濑咗病毒啊， 原来又唔系，系啊，咁啊点咧？ 系啊，咁啊跟住翻到去，跟住佢又突然间听到啲音。 系啊， 啲音波咁嘢令到好辛苦啊！ 即系人哋听唔到嘅，得佢听到嘅啫。 哈哈，咁中间佢又听到好辛苦啊，跟住咧就转头啊，要即系走去整啲程式嗰度咧，唔知搞咩咧，跟住就觉得严重辛苦，跟住佢就锁埋咗去间房度搞嘛。 系啊，咁因为有人转想转开个锁入去啊，攞个电钻啊，咁啊，哇，咁啊已经听到啲好，本来已经好多杂音，好似啲声咧，就咁人哋就咁讲嘢，佢都好似听得好大声咁噶嘛。咁话你仲转，咁咪好辛苦咯，个头会系啊。聽到好辛苦，呢個係最尾點咧？ 最尾係揾咗個好似個錯定咩咁樣，跟住咪開信刀啊嘛，係嘛？ 好長好尖嘅嘢啦，我都唔知咩嚟嗰個。 係咪開信刀咁嘅嘢？跟住佢係想聽唔到，佢吉自己個耳仔就吉穿插到個腦入邊。 係咁啊死咗。 係啊。 咁啊照以往嘅 X file 就係跟住死咗就會出呢個 X 檔案嘅主題音樂就係咁啦。又變翻即係以往啲檔案嗰種 feel 啦，一面空案。 跟住佢又播翻落去後生嗰時個樣喎，真係。 哦，嗰個主題曲係用咗咁多年嘅，係因為1993年到而家都係嗰個嚟，都係樣嚟嘅。 又係嗰隻音樂啦。 係啦，真係同一個片頭，一路都係嘅，因為呢個就係。 嚇！咁啊，跟住又講佢嚟查啦，跟住但係佢哋嚟到查嗰時，跟住嗰地區嗰啲係咪地區嗰邊啊？啲警察部門嗰度又唔係佢哋負責咁樣，跟住又俾佢攞啲證據嗰啲，即係啲證文俾佢攞走。 直情係國防部啊！ 啊，係啊，佢好似話幫佢做嘢，好似話。 佢話嗰啲係國防機密啊，你唔可以睇啊，係啊。 啊！ 咁但係佢係肯定只有撻咗啲，只撻咗嗰樣。 係，即係佢好快手親啊！ 係啊， 郭德華同我有講嘢嗰時，佢又撻咗死咗個程式員個手機啊嘛。 係啦，咁其實咧，你睇開 file 咧就知啊，佢同阿郭德華喺度行嗰度講嘢嗰陣咧，就有個。清潔嘅工人咧，就好煞有介事咁喺你身邊度推咗車經過嘅。其實嗰 突然間攔咗條路。 如果你有睇開 X 頭咧，你就估到呢個先係兇手啦。即係如果你有睇開 X 頭，你就會估到嘅。OK， 係啊， 咁但係你唔好 都做得好出㗎其實。 其實好出嘅，唔係你睇開就知係好多人唔知㗎，但係你試下俾佢好懵嗰啲人咧，知唔知啊？OK， 咁好啦，咁嗰度佢就話喺個電話度揾到話成日 call 有個另外一個，因為佢係叉嚟㗎嘛，嗰個死我都係好似係嘛。 係。 跟住揾咗另一個叉出嚟啦，點知好笑嗰度喺個酒吧度咧？ 係。 佢話咩有嘢同佢講，跟住揾咗間房入去除佢褲啊！咁你做咩？ 哦，唔係，佢就喺廁所嚟啊！一入去真係想除褲。 係，不過你想同我講嘢嘛？我咁樣講嘢法噶。好笑啊嗰度，咁原來 唔係跟住佢就講話其實即係我程式我死咗，然之後佢嬲尾係即係講佢話近排好唔開心，話啲小朋友就係死。 係啦，咁佢話咦佢未結婚喎，邊有小朋友啊咁係啦。 係啦，咁其實係嬲尾係佢哋揾到嗰個人，佢另外原來有間屋嘅。 係啦，即係佢原來佢平時佢哋去查嗰間屋係假嘅，佢哋有間真正喺度喺嗰度。真正嘅屋嘅，咁裏面就見到好多嗰啲 K 咗型嘅細路仔嘅，即係好多各種唔同嘅病啊、病變啊，即係有啲好似生到棵樹咁啊，有啲又大笨象腳啊咁嗰啲，大笨象 大笨象手就係個隻眼又得一隻啊咁樣個頭長到大。 唔係平時笑啊堂妹嗰啲喎， 唔係就 嗰啲 有班比例嗰啲啊， 唔係嗰啲話隻腳粗嗰啲大笨象，唔係夾組腳喎，係真係好似大笨象咁喎隻腳，係啊，係 啊。 嗰啲喎，咁總之各有唔同嘅病變，咁咪呢啲病全部真嘅喎，唔係假嘅喎，有喎呢啲病真係，咁佢就咁、奇怪嘅咁，佢哋開始佢哋都覺得有啲古怪，跟住佢就係啦，揾翻佢嗰個咁嘅 founder， 因為佢話佢條屍度咧，佢話臨死喺隻手度啊，專登寫咗個字啊，跟住佢就專登死嗰陣咧揸到個拳頭好實嘅，佢話佢成要拍斷佢啲手指先可以睇到個手掌寫咗啲乜，就話唔知個 founder Milton 啊，佢就寫咗係咪啊？系啦，咁如果就揾到佢嗰個所謂 founder 係邊個咧？其實係一個又另一個醫生啊，博士咁啦，係咯， 係有博士啊。 佢中途就去咗一個翻去阿 Scully 本來做嘢嗰間醫院，即係佢個咪呢六年走咗去翻咗醫院做啊嘛。咁其實第一集佢剪轉有少少講過嘅，佢哋就話都係醫嗰啲即係嗰啲有病嘅細路仔，但係第一集你 有缺陷嗰啲啊嘛。 第一集你又覺得好正常嘅普通醫院，原來嗰間醫院 係冇隻耳仔嗰啲。 系啦，即係好細。佢話唔知嗰種咩土人咧，就好有嗰種病。唔係，真嘅喎，全部都係真嘅喎，呢啲嘢你查翻係有。我真係真係查，真係有嘅，唔係吹水嘅。咁佢就講到變咗，佢話咦咁似外星人嘅一個人冇咗耳仔咁。咁佢話誒呢啲係你要自己將啲嘢聯想啫，冇關係。所以都阿 Scully 話冇關係，但係其實佢到咗第二集咧，佢都開始有啲咁嘅感覺，即係原來仲有好多其他嘅奇怪嘅病變嘅細路仔嘅。咁邊有咁啱咧咁樣？咁唔通佢都估啦，唔通係佢哋將啲外星人 DNA 係就係整落啲人度，而出咗問題嗰啲就會變成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冇問題嘛，有問題嗰啲就會變成咁，即係佢哋估係咁估嘅啫。咁而呢一集裏面呢，分別阿 Scully 同阿 Melda 呢都各自發過一次夢呢，就係佢呢集就終於講出咗原來佢哋之前呢係一齊過同生過一個仔嘅。係啦。咁第一集佢又提起嘅啫，咁嗰時我哋以為佢個仔應該死咗係咪？但原來唔係喎，原來個仔好細個 BB 嗰陣咧就送走咗俾人嘅，佢哋都係 話有危險啊。 係啦，佢都估到係有問題，會第時會有問題，佢就送走咗咧，都唔知而家喺邊度嘅，唔知邊個收養，但原來唔係死咗，仲在生嘅。咁佢話如果依家咧佢應該係15歲，所以兩次佢哋各自發夢咧，都見到一個即係係咯，見到一個可能15歲嘅男仔咁咯。 咁啊冇15歲嘅嗰個。 有冇啊？ 冇嗰、哦、如果鬼真係講冇嘅10歲8歲啦，喂。 總之佢哋自己幻想自己係一路都有同呢個細路仔即係睇住佢長大咁啦。咁但係 Fox Mulder 最尾都見到呢個細路仔俾又係好似佢妹咁喺張床度俾外星人吸走咁咯。即係但係呢啲夢嚟嘅啫，佢哋根本從來冇同呢個細路仔相處過啦，係咯。 咁啊，覺得有發夢佢個仔本變咗對眼好似外星人咁啊。 係變外星人眼，咁全部都係佢哋即係自己聯想啦。可能我唔知啊，係啦，可能一路做啦又有。可能又有啲關係喎，可能唔係就係夢咁簡單都唔定啦。OK， 咁啊唔知呢度暫時你當係夢啦。好啦，咁呢個就唔關事啦。咁實質繼續查嗰件案啦，咁點樣可以做到去控制到人，即係去即係點去聽到啲聲去擺佈你呢樣嘢咧？咁曾經阿 Fox Mulder 去查，去到間屋仔度查嗰陣咧，都試喎，佢都舐過一次嘢喎。 係啊， 係啊， 都聽到嗰啲音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又唔知咪係佢舐嘅喎，其他人又冇喎 系，跟住佢个话其实系暗示嚟噶嘛，佢话要搵我搵个女啊。 系啦，搵 个 女，搵边个咧？咁样其实系咩事咧？咁样咁啊，简单讲啦。 吓，咁其实都系后尾搵完之后咧，都系知道咗系嗰个，即系话头先话嗰个手掌写嗰、那个，即系基因突变咯。那个医生咧系有问题嘅，咁佢哋后尾去咗个医生嗰度，跟住见下啲细路仔。 系啦。 吓、啊，咁但系我医生都系讲话，即系佢讲得奇怪嘅，点解啲细路仔全部系独立喺间房度噶嘛？ 系啦，佢话呢啲系呢啲病变，系基因病变啫，佢哋冇传染性噶，点解佢哋要困住嘅咧？咁 系啊，咁但系佢个藉口又系话，因为唔想有外在，即系外来嘅因素影响到佢哋治疗啊。 系啦，因为佢话全部都试紧某种治疗方式，咁如果佢唔系喺个独，即系一个隔离嘅环境，咁可能都会影响嘅，咁样佢咁讲啦 ，OK。 哈哈，咁但系佢中间呢个时候，佢临即系叫佢送走佢之前，见到个女仔好怪嘅， 喺度挣扎咁啊，话唔知做咩。 啊，但系佢唔知喺佢嗰个前面嗰、那个，即系个推嗰啲，好似点心车嗰啲，或者咩啲咁样，跟住佢想摆啲药嗰啲咁嘅嘢，系打弹下弹起大嗰自动。 系，即系可能佢 我唔知喺度会有啲咁嘅画面出咗啦。 有啲特殊能力啦、 啊。吓、啊，嗰、那个怪啊。 系啦，咁 跟住之后 好似唔关事啊，但系原来关事啊，后屘 吓。啊跟住之后佢哋就后尾就搵呢个博士个老婆啊，原来佢俾人个佢老婆俾佢送咗去，即系话黐线杀咗自己个仔啊！ 喺精神病院嘅， 系啊，就喺精神病院嘅。咁后尾讲翻成件事出嚟，跟住原来即系呢个博士个老婆讲话近视，那个博士其实整过佢，即系佢有个一个女个仔应该 系啊，先有个女 系啊，个大女咁咧叫话。嗰時開頭冇覺得怪嘅，即係佢生咗佢之後，咁佢後屘好似唔知幾歲定咩咁樣，跟住就話見咗屋企，跟住點知發覺原來喺個泳池度啊，跟住佢仲要話已經應該估應該喺度十分鐘喺個泳池入邊， 即係浸死咗啊！諗住可能 係啊，跟住點知佢跳落水救嘅時候，我見到佢喺水入邊呼吸嘅可以，係 啊， 係嚇到佢傻多你噶嘛，跟住佢後屘知道咗佢老公搞埋啲咁嘅嘢，即係話其他啲。即系啲家长或者咩啲朋友啲就认为系奇迹啊嘛， 系咁佢嗰时都好似带咗肚嘅， 系啊，佢系第二胎啊，咁佢知道佢个应该个即系第二胎嗰个都有问题啊，咁其实佢最想谂尾都系想带个女走嘅，离开个老公，因为知个老公都做实验响度用佢啲 B B， 系， 咁但系佢老公已经捉走咗个女啊， 系 唔俾佢见，因为佢后尾喺度嘈交嗰时候，佢咪自己即系 揸车 用把刀戒伤咗个老公之后就揸车走， 系啦，咁点知啊炒车啊？ 系佢有啲鹿冲出马路咁啊炒车，但系好搞笑，就系炒车佢爬出嚟时候，突然听到把声叫佢，佢惊死，嗰时就话会死嘅应该自己，跟住但系佢听到把声叫佢点做？ 系啊，咁啊劏开自己个肚，个 B B 仲识自己擒出嚟喎。 系啊，跟住佢一失血过多晕咗，跟住到佢醒翻时，已经唔见咗个 B B 咯。 系啦，咁啲人就话佢梗系杀，即系话佢杀咗个 B B， 咪送咗佢青山咁啦。 哈哈。 咁當然其實那個女人都唔知正常，根本就好正常嘅，冇黐 線。係啊，話個老公咁樣做㗎嘛。 係啦。咁所以原來呢咁嘅結果就好清楚啦成件事。咁即係話原來那個可以咁樣用聲波嚟控制人嗰個人，根本係原來佢連喺個胎入面已經做得到。咁但係我就覺得奇怪，佢而家有咩思維唔出奇。喂嗰時係個 BB 嚟喎，佢點會識叫阿媽拖自己等自己出嚟嘅呢？ 啲智慧比佢咁高啊！ 同埋佢都唔识自己出嚟噶嘛？呢啲识出嚟啲怪物嚟喎，魔鬼怪婴嚟咯，大佬。 唔系，就我话佢咁劲啦，点会系 B B？ 唔系啊，即系你谂下一个 B B 喎，即系未出世嘅 B B。喂，如果嗰啲 B B 可以咁自己又识擒出嚟又剩嘅，咁佢就唔会俾条磁带勒死啦。如果好多啲系咪啊？ 哦，咁佢呢个你当呢个外星人整咗 B B 咁劲啊？ 冇错啦。咁啊 ，Melda 都话啦，喺嗰啲交通意外里面，因为佢话嗰个初初嗰个有个女仔咧喺个医院度联，即系俾嗰张卡片啊 ，Melda 俾嗰张卡片佢嘅，佢即系话想走啊，带我走，带我走，咁但系因为有人嚟咧，佢就扮冇嘢，佢俾咗张卡片话如果有事 call 我，咁结果后屘有啲差人真系打嚟啊，就话原来呢个女仔逃喺个医院逃走咗出嚟，就俾车撞死。 系，因为佢有佢嗰个卡片想打嚟搵佢。 系啦，系差佬打俾佢嘅，咁唔系嗰度想搵佢嘅，咁但系咧最奇怪就系佢冇 B B 喎，冇大肚喎，咁但系呢个啱啱几日前嘅事啫嘛，佢 B B 点会咁快冇咗？咁佢哋就话正常咧，一定系会俾车撞死啊，个 B B 都死硬啊。咁但系佢话人就系咯，阿 Fosman 话，咁佢又唔知提咗啲以前啲 case 嘅，咁所以佢意思就话如果个 B B 唔系人类咧，就可能就 就另一件事啦。咁唔係人啊？點咧？唔通佢自己喺個肚子走出嚟？ 真唔知喎。 定係搵車撞佢嗰啲人又係 攞咗個 B 啊？ 哇！咁犀利，即係撞車都撞佢唔死喎，即係又係咁啦，係嘛？咁就最弊嗰啲人大過咗咧，我又唔覺得佢有乜嘢。除咗佢係有超能力嘅，咁而家講穿咗啦。咁其實嗰個男仔個 B B 大過就係而家一個男仔嚟嘅。咁原來佢就係成日想揾翻自己個家姐，個家姐係困咗喺個醫院度。咁佢就成日想揾翻佢，咁佢成日就係想用呢啲咩控制人嗰啲咁嘅。咁但原來 佢可以用一啲次音波咁嘅嘢，可以令到人哋嘅意識跟住去做啊嘛。 係啦，咁佢就話原來唔係想殺嗰個第一次即係嗰個死嗰個人嘅。佢話嗰個人其實都係幫緊佢嘅。咁佢 咪叫佢幫佢啊嘛，其實 其實都係意外嚟嘅。可能嗰個人真係抵受唔住嗰 推谷過度啊。 唔係佢轉啊，即係佢轉門啊。 嚇！ 咁佢嗰下佢頂唔順，咪自己即係急死自己咯。 係啊，即係推谷過度 嘅。咁當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就唔係想殺佢嘅。佢話嗰個人幫緊佢，做咩要殺佢啫？咁即係佢唔係想傷害人嘅，其實意思嚇。咁結果就喺嗰度就結果真係帶咗去見嗰、那個佢個老豆啦，其實係嗰個醫生啦，醫生博士啊。咁佢話佢話要見佢個姐姐，咁佢咪帶嗰個所謂姐姐嗰個見啦。但係一見就話呢個假嘅，佢原來淨係又係有啲即係可以 感應嗰啲咯， 係啊感應咁嘅。咁話呢個假嘅咁，跟住佢就周圍去揾啊。結果就喺一間房度咧，一間玻璃嘅房度咧，就揾到一個女仔。咁佢就知道呢個就係佢姐姐。跟住佢就震爆塊玻璃喎，可以咁。 佢就兩個感應到之後震爆玻璃啦。 即係佢兩隻手大咗手掌搭手掌啦，成唔知啲超能力會倍大定咩事咧，就係好勁。 咁就係最勁咗啦。跟住到佢老豆同埋阿郭丹娜同埋莫霍斯嚟到嗰陣時候，就佢個家姐就用啲念動力可以令到佢飛開。 飛開，跟住佢就用啲嗰啲超頻就整到老 整佢老豆啊，跟住整到佢。眼珠都爆埋， 唉，七孔流血嘅，咁跟住唔知道冇影嘅咯，跟住就差佬到場之後就已經跳咗去另一個場景，就佢哋已經出咗嚟啦。啊， 係啦，跟住跟住莫霍斯佢講話就係頭先見到佢啲眼珠跌出嚟嗰陣時已經暈咗，唔知道發生咩事。係 啦，咁跟住原來佢又攤嘢啦喎，原來頭先嗰個老豆想幫驗血嗰同血咧，跟住俾佢殺咗啊，咁佢話喂撇啦，我哋唔好， 話有線索啊嘛，跟住佢哋啲即係佢哋嗰扎就講話，即係嗰兩。个超嗰啲外星人即系超能力，个家姐同个细佬就走咗啊！咁但系咪真系走咗咧？就唔知啊！啫， 可能又俾政府捉咗啦。咁跟住佢冇乜点交代啦。跟住就系阿 Fox Mulder 个梦咁就大致上系完噶啦。呢一集系啦， 嗯， 就系咁啦。咁佢就好巧妙咁将即系本来好似冇关系嘅两件案件啦，就后屘又楞翻上关系啦。咁甚至乎而家去到怀疑佢哋个仔会唔会其实都系一个同外星混咗种嘅一个。即係一個嬰兒啦，即係會唔會其實佢都係有超能力啦？咁甚至乎佢哋而家嗰幾個夢會唔會都唔係夢嚟嘅？ 係咪佢個仔喺度通訊 啊？嗱，會唔會係有少少嘢嘅咧？咁都唔知啦，佢冇暫時未講，咁啊要下個禮拜再睇啦咁樣。嗱，咁第二集特別要講下啦，就係、是、啊香港人啊導演啊 ，OK， 即係當日美籍嘅，其實就是黄毅瑜拍嘅编剧兼导演 ，OK， 咁所以第二集嘅功力系有翻咁上下嘅，系， 嗯， 唔系咁渣嘅，系，咁不过呢个导演嘅表现就非常嘅参差噶，因为连呢个龙珠都其实系佢嘅真人嗰度， 系，但系反而嗰阵时，因为本身死神来了嗰阵时一台三都系佢嗰阵时又唔系咁差噶， 死神来了一同三系特别好睇嗰两集添，仲要系 比较。比较有翻嗰种格局咯，好似 系啦。咦，咁快就讲到呢度啦，即系要讲啊，唔系咁 X Files 本身使唔使回顾下先？ 系可以回顾啊， 回顾少少先啦，一阵再讲啊，黄毅瑜啦，因为其实好有关系嘅，即系同埋呢个死神来了原来都好有关系喎，咦有咩关系啊？同呢个有好大嘅关系啊，一阵再讲。好啦，咁啊，回顾少少啊 ，X 档案系咩嚟嘅咧？咁原来系呢、這个。1993年啊，9月10号开始咧，喺霍士电视台开始播，咁哇，一播就播几多季，我都唔记得咗，好多季噶，播到2002年嘅5月19号为止，哇，横跨咗直情系嘛，即系都冇十年，不过有冇啊？ 冇， 啱啱 播到耐啦，都有八，不过九年咯， 系咯，啱啱未过十年，哇， 佢九季啊嘛，当 以当时嚟讲咧。是很少有劇可以有九季的、 嗯、 当时啊因为当时计啊 ,ok, 是因为现在应该是 Fury 那里破了。 那时呢可以跟他齐名堡的呢只有这个的Buffy 啊 即係 Vampire Slayer 啊，一個女個女中學妹打怪物嗰度咧， 係 係啦，即係其實我和殭屍有約會就係抄嗰度啦。咁啊唔講嗰度啦，今日唔講啦。咁當時唯一可以同佢有得叫做雙屏抗議就係 Buffy 喺美國啊 ，OK， 但香港嘅播都冇播過啊 ，Buffy OK。 系啊，点解？ 我系直接做咗呢个我和僵尸有约会啊嘛，因为 系啊， 就唔使做特别 ，OK， 好，好啦，咁呢 X Files 就好劲啊，咁里边亦都创造咗好多，即系大家会或者会特别记得嘅一啲怪物出嚟。 系，我嗰时如果最记得咪屎坑怪嗰只。 系啊，我喺个坑渠度嘅，哇，嗰、那个咧就系一个白色，即系真系怪物嚟啊，嗰个怪物嚟，唔系人嚟嘅，好有个口，圆形个口嘅。 是 好恐怖 的，但他可以是可以在那些屎坑那么窄都可以走到才行。 是。那个就是那个很好犀利的，那个就出过好几次在 X-File 的片段里面。 即是他可以咬人好像吸盘那样话他的口。 是的。 好像吸血的我记得好像。 那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那个样子很恐怖。 不是，我那时看呢就是我记得他可能第一次出他最尾的时候跌在那些即地下水道咧，我见到阿莫霍斯就成个跳咗去，我就咁勇。 我成日 嗰只嘢喺度饮水咧，咁样。 我成日觉得有啲咁嘅怪就要有蒙面超人先得噶咯。人类又冇办法打嘅呢啲。 哈哈。系跟住之后好似话有个系，即系点讲啊？不死噶嘛，有人。 啊，嗰个咧又系，嗰个咧又系可以喺啲好窄嘅空间，例如系咪应该系同一个嚟嘅？那個就是在氣槽啊，可以通過的，因為它好像是不是可以將自己伸長啊，是吧， 不是記得這個就。 是不是那個啊， 是吧， 是不是那個啊，就是。 應該好像是不是它那個不死的，是吧， 是的，那就說那個人呢原來就是不知道每隔幾十年呢又會再回來一次的，即是他們查回案又發生過那些案件啊，幾十年。 他會睡了覺又醒回來。 沒錯啦，他會冬眠一段時間的，即是不是正常人來的，但是樣子是人樣的。佢平時係正常嘅樣子，即個樣子人樣啦，但係啲樣子即係嗰啲怪樣啲嗰啲人嗰啲樣啦，但係都係人樣子，都係人樣子。咁佢就話嗰個人咧好怪，佢就唔知道要捉啲人咧食咗佢個肝啊， 係 之類啊。咁佢補充夠呢個佢要嗰種咁嘅唔知酵素定咩之後咧，佢就可以冬眠噶。咁所以其實呢個人已經由唔知幾時到依家，可能由中世紀嗰度到依家，佢。都是呢一個人嚟嘅，其實咁就幾廿年又出翻嚟一次，犯一次案咯。咁而呢個角色亦都喺呢個 X Files 面都出過幾次嘅，其實都即係有再次出現嘅，即係都對付到佢嘅，其實係啊，即係都直接俾佢走甩咗嘅。 係，仲有冇其他怪記得？因為揾太耐啦都。 喂，如果怪啊，呢兩個都突出啲啦，咁仲有好多嘅。佢怎會中間有啲後來啲有啲哇咩？即係嗰啲好似黑絲大魔王個女嗰啲咁，嗰啲都有㗎喎，咁 Jenny 嗰啲都有㗎喎，有個神仙都有㗎喎， 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咪外星人嗰啲識變形嗰啲囉。 喔，係咁嗰個就因為佢個叫主線故事呀，佢每隔一輪呢就會講返嗰個故事，嗰個故事係一路都唔完嘅，咁成日次次一開始佢會講返上集講到乜乜，咁就會講返嗰個故事啦，平時唔會㗎嘛，平時係直接發生件案件就出嗰個字幕，嗰個就獨立故事啦嘛。咁一出個上集講到咁，佢嗰個就係、是、又講翻嗰個外星人，即係話 Fox Mulder 咧，從小咧就係睇佢話啦嚇，見到個妹即係俾人喺吸咗出嚟嘛，喺個房度，咁佢 係喺個窗口俾人哋扯咗。 點解佢會即係加入 FBI 即係查呢個 X Files 就係咁解嘛？就係原來一路都想揾翻個妹，就係講呢啲嘢。 嗯。 而嗰個故事就係嗰個所謂主線故事咧，就係關外星人事嘅。 系，跟住有啲黑油啊，有 好多 变形外星人嗰啲 咯。佢成日有時又自己又推翻嘅，佢其實佢都有試過玩過咧，話其實係政府陰謀嘅。咁啊，嗰啲外星人咧，原來皮套演員嚟嘅，仲著住嗰個皮套食煙啫，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 係，跟住有一，我記得嗰陣時有一集又無端，即係啊覺得咁樣去到嗰間房咧，揾啲電筒照，跟住又成扎嗰啲好似小灰人咁樣衝出嚟。 係都係好怪嘅，即係佢變咗佢真係。以嗰時嚟講呢套劇直情係嘩，即係如果你睇電視睇到即係佢好似呢每一集都其實係一套電影㗎嘛，你覺得係。 係佢好多唔同嗰啲即係你當啲傳聞或者咩啲嘢，咁佢 集合成咁变咗成套剧咁样不断咁。 同埋咧，佢个故事咧，你基本上系唔会谂得到结局嘅。佢 twist 桥 twist 得几犀利嘅。 系。 同埋 佢有阵时即留咗个谜团，有阵时冇解释咁样，整到 亦都会系啦。但系佢又唔会好似 TVB 咁 twist 完你会扯嗰种嘅。你 twist 完你系觉得哇咁嘅个反应系。 写得好啲啊嘛，佢唔会好似烦恼大咁样，跟住点解原来谂起系咁大咁嗰啲咯？ 佢唔会嘅，你次次都系哇咁样嘅睇完之后系啊，嗰时真系做得到啦。你唔好话依家睇翻转头啦，你嗰阵时可能就已经唔同啦，因为始终隔咗咁耐，系咪？系啦，中间又有咁多电影，咁多嘢，咁同埋你依家睇咧，你又未必觉得佢套戏嘅完成度，唔系个电视剧拍得咁高，但系其实嗰时已经系电影嘅完成度啦，当时嘅。 嗯 你讲系九几年，你谂下，九几年嘅西片都冇而家西片完成度咁高啦，系咪？ 嗯， 咁嗰时已经系每一集都系好似拍一套戏咁样嘅。其实佢哋话后来啲 budget 都系可以拍到套戏嘅，一集系啊。 嗰阵时个风又犀利嘅， 好犀利，好犀利。即系佢玩足咁多年，佢当然啦，第一季简陋啲嘅啲嘢。 嗯， 佢哋都着， 但系第一季反而系新鲜啲，嗰阵时系冇咁诶，即系冇咁成日话主线咯，即系佢一嗰阵时后期就我其实我觉得后期佢不断外星人，我就喺度变咗冇咁丰富反而。 啲人中意睇主线，但系睇 X Files 咧，我反而中意睇佢啲个别案件嘅，即系逐件案嗰啲嘅，我都觉得好。 佢开头嗰啲我新奇啲，集集好似都有唔同嗰啲范畴咧，即系时又又系啲怪啊，有阵时有啲人啊，即系好多嘢啊，有外星人咁夹住嘅，即系不断有唔同题材会讲。 即系可能我嚟睇咧，有啲似即系放睇 Twilight Zone， 即系佢想每个星期佢带一个新嘅故事俾我哋我哋个期望可能系咁啊，咁如果佢一讲主线，咪又系讲翻嗰个古仔，同埋嗰个古仔其实我又唔系觉得写得咁好啊 ，sorry。 同埋我推进异常地慢啊，因为佢讲个每个讲得太慢啊。 冇错，中途 即系佢抌咗好多集都系冇进展嘅。 中途又话曾经争啲可以救翻佢咁样噶嘛，即系后屘大。 我咪就见过佢啊。 见过系啊，即系啊好。唔係真係有啲拖啊！嗰個古仔真係要拖啊！即係喺呢個古仔入面，我寧願睇佢哋平時查啲即係個別嘅案件，好睇啲，同埋即係叫做你睇完啦，每集就睇完啦咁咯。 嗯， 唔使再帶落去啦。你帶落去咧，係有時佢好似頭先話啦，屎坑怪啊嗰啲咁。咁你突然間有一集咧，又見翻咁就會，但係佢唔係話好似即 係 不斷。 唔係好似集集就係得講佢咁追住咯。 唔會啦，唔係 to be continue 嗰只咯。咁而後來嘅。Flinch 呢個 F 檔咧就調轉嘅，就反而咧係個主線故事係吸引啲嘅、 嗯 啊。不過咁嗰個主線故事係因為佢哋自己都夠怪啊嘛，啊個女主角又其實原來都有啲超能力啊，係咪啊？阿 Peter 又原來可以推動嗰部咁嘅機器啊，咁。 唔係，因為佢根本 Peter 唔係呢個， 係 呢個世界嘅、那個、Peter 啊， 自己都係有啲嘢怪咧，咁可能嗰個咧就變咗個主線故事咧都反而幾 interesting 嘅，又 就跟住個博士又自己做手咩整咗做手術變咗咁樣，唔記得自己之前啲嘢嘛。 即其實係好嗰啲 superhero 嗰啲古仔嚟㗎，其實反而佢嗰個主線故事似， 嗯， 係啦。咁唔係話佢嗰啲單獨案件唔好睇，都好睇嘅。其實如果叫做最追得上 X 檔案，應該就係 F 檔案啦，係嘛？ 係，不過嗰陣時都係唔得啦啲人。 哦，唔係啊 ，F 檔案其實 OK 噶，不過佢後屘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係唔得嘅意思係佢期望嘅觀眾唔係佢， 冇錯， 即係收到嗰個數啊，因為佢個 budget 令到佢想嗰個數同佢個期望唔一樣啊。 同埋嗰時佢哋又真係冇計網上睇嗰個數字，佢真係計電視。咁、 嗯、 如果佢依家都會計埋咧，可能其實 F 檔案可能唔使接㗎。 嗯， 係啊。咁 anyway 啦，咁但係 F 檔案就因為呢個原因啦，咁最尾一季就直情全季就。淨係講佢嗰個主線咧就唔好睇嘅，但係當然嗰個已經變咗未來啊，已經變咗咁啊，當然唔好睇啦，係啦。咁但係好嘅，講翻 X 檔案啦，咁 X 檔案咧就後尾就因為阿 Fox Mulder 嘅演員啦，即係呢個大衛杜彩尼咧就勁要求呢個加薪啊，咁就 叫呢個草裙舞， 叫草裙舞冇錯。咁跟住就結果佢哋就竟然咧就換角喎，就結果換咗呢個 T1 Dawson 啊，係咪 Patrick 啊？ 系， 就上嚟做啊！哇，咁啊一副就 T1 Dawson 一樣嘅表情嚟去做 X Files 就真係悶到你。 唔係，佢喺個劇嗰陣時一出都講佢好冷，即係仲要比阿郭丹娜更加冷啊嘛。 咁都唔使係 T1 Dawson 啊，個表情係。 佢做翻 T1 Dawson 咯，style 上嚟啊。 但佢又唔係 T-1000 嘅戰鬥力啊，最弊一個都係一個差佬咁樣。咁即係唔係佢後來嗰個 season 咧，其實啲故事冇唔差㗎，好多故事都仲係寫得好好啊。但係因為佢冇咗呢個Fox Mulder 呢個角色咧，就爭好遠。 係，同埋冇咗佢兩個啲，即係點講啊？啲關係冇咗都曖昧，冇唔好睇咁樣。 佢兩個其實就係洪永成同呢個黃翠如嚟嘅，基本上。你一定要咁樣拼埋咧，有佢都係有啲好怪嘅，你窒嚟窒兩個窒嚟窒去嗰種，其實窒得嚟，你覺得佢其實係一種打情罵俏嚟噶嘛？ 係又爭啲九一九，好似就係嘴嚟嘴嗰陣 時啊嘛。咁你佢就做到呢種 chemistry 啊嘛。咁阿 T-1000 同佢完全係只不過係工作上嘅拍檔啫，甚至乎咧好多次查案咧都係各有各去嘅。 系，即感觉上好似冇火花嗰两条友， 完全冇啊，零啊，即佢最尾嚟救翻佢咁嘅啫，可能都系成个过程净系得其中一个嘅，有好多时 即系直接真系同事咯， 其实好似唔系噶，好似嗰度好似阿 Scully 好似系 quit 咗嘅，好似其实， 嗯， 好似其实佢唔系同佢真系拍档嘅，好似唔知，总之佢唔一齐噶，成好多集都冇一齐噶，即系哇咁咩事啊，咁啊各有各查，单线咁样嘅。即係其實咧個古仔唔係有問題，個古仔都好精彩嘅，好多古仔都成個故事 係冇咗個化學作用 喎，係冇咗個人物嘅化學作用咧，哇咁啊爭咗好遠。當然你都係純粹淨係睇嗰個科幻古仔嗰個橋啦，都得嘅，都仲係得嘅，嗰時都仲係得嘅故事。咁但係角色嗰 part 就甩咗啦。咁結果就後屘就整下整下就當然有啲就唔算啦，後屘都 唔係排一啲即係可能都係即係先入為主，之前睇咗佢兩個又。即係個角色又塑造出嚟，變咗你突然間轉咁啊，變咗冇咗嗰種氣氛。 冇咗啦， 即係如果你話另外一套新劇咁再做，可能如果你當另外嘅，咁就冇問題。 咁而後來咧，亦都推出過分別兩部電影啦，係啦。咁第一個電影都仲 OK 嘅，都仲 OK 嘅。咁第二個就悶啲啦，係咯，即係都唔係悶啲啦，都幾悶啦，即係唔好唔掂啲啦。老實啲講就係第二個故仔係啦。咁啊。好啦，咁啊，结果冇啦，后屘都完啦，始终都要完嘅 ，OK。咁啊，咁多年之后咧，又再次推出今次嗰个叫做，好似得十零集嘅啫，今次唔系好长。 有咁多咩？唔系话得六集 嘅。得六集啫咩？哦，得六集添。哦， 唔知啊，我开头话好似话得六集 嘅。哦，咁可能系啊，可能记错咗。呢系 X-Files 六集 ，X-Files 系。咁啊，就叫做玩下啦，睇下翻翻嚟大家又点啦。咁我谂如果 OK 嘅，我估都仲会继续嘅，系啊。 都睇反應啊，我覺得 係啦。咁至於你話仲會唔會拍翻電影咧？我諗 我就唔會啦，應該 細啲啦，細啲啦，係因為上次嗰集真係都衰得幾 係衰得勁， 幾貼地嘅上次嗰個電影真係唔好睇啊，大佬係乜佢真係講件好細嘅案啊！即係嗰件案就係你擺翻落去呢度做其中一集都唔得啊！ 唔係就係調翻轉啊嘛！佢電視翻可以拍到電影，佢套電影反而係應該係擺喺電視做嗰啲咁嘅劇情。 唔係擺喺 X-Files 嘅電視喎，擺喺平時嗰啲好渣嗰啲電視做嘅劇情喎。係啊，咁揾你睇啦 ，OK？ 咁所以 X-Files 嘅第一套 movie 咧都仲 OK 嘅，而家佢都仲係講飛碟啊！佢即係差唔多將所有佢裏面嘅嘢都有翻曬咯，有翻曬嗰啲咩黑色油嗰啲嘢又有啦，嗰養蜜蜂啊，咩都有嘅。咁最尾仲見到隻大飛碟起飛嘅，都有嘅。 佢唔係想喺坑船救翻啊，郭丹娜。 有啊，但唔係起咗飛嘅咩？做咩就船？定冧咗啊！我唔記得咗啦。 唔係就起飛嗰陣時走去，佢又爬去嘅，後屘就係起飛嗰陣時救佢出翻嚟。 係咯，後屘可唔可以都係起咗飛嘅嘛？好似係咪只船？ 係啊，即係飛走咗。 飛走咗係咯，有啊。咁啊，所以嗰個第一個 movie 咧 OK 嘅，有冇仲 OK 嘅可以睇下嘅，係啦。不過咧，其實就唔及電視㗎。其實如果你講古仔，其實係唔及嘅。其實電視係好多集咧，故事真係做得好好啊。咁啊。好值得大家睇翻啦！如果講真，真係有朋友，如果真係冇睇過或者冇睇過大部分嘅所有朋友，真係要睇翻啦，係咪啊？ 嗯，係啦。嗰時因為掀起嘅熱潮， 冇錯， 我哋可以講嗰個跟住落未啊？香港因為呢套嘢先掀起嘅啫。 係講過呢個先，一陣先再補翻阿黃毅如嗰啲嘢係好。好啦，咁其實咧，香港咧就原來咧，我查翻就係1994年咧，明珠台已經攞咗翻嚟播喎。咁其實都咁都幾快手喎，係咯。 哦， 因為美國都係1993年尾。 唔係，其實如果佢本身喺啲外地嗰啲聲勢勁嗰啲，佢啲劇嗰陣時劇，即係無線其實係好快嘅，佢會攞翻嘅，即係係咯，因為佢知道掂，佢就會攞翻嘅。 咁嗰時咧，有埋 Like Cam 喎，咁我都聽我啲朋友話，哇，佢哋嗰啲老人家 都有追喎、啊，即係當然睇配音版啦、啊。但係哇，佢話啲老人家都好中意睇喎，個禮拜追喎、啊，哇係咩？咁咪好中意喎，好好睇佢哋話係啊。咁啊、嗯，後尾我相信咧，而家非常之流行嘅咁多講 UFO 啊或者靈異節目咧，其實都係因為 X-Files 當時帶翻起成個熱潮。其實呢樣嘢咧，連北美都係嘅。即係北美咧，其實一路都當然都會有人講嗰啲怪嘢嘅，但係以前咧唔係咁主流嘅。 會唔會其實係因為比較之前係比較啲即係佢哋嗰班人嗰啲取向係佢做 X file 係令到大眾喎會對呢樣嘢留意多咗。 大眾都突然間咧對 UFO 啊或者對呢啲即係總之 paranormal 啊嘛，即係啲超常嘅嘢啊，都突然間咧好興趣好大啊！ 嗯， 即係呢個其實係總之嗰個地區有做 X file 都會有呢個現象。咁美國當然有啦，北美當然有啦。咁原來香港做咧都一樣有呢、這個熱潮，仲相當巨大。咁結果就有人出嚟開始講 UFO 啦，開始 try 啦，係可以講下呢啲嘢啦。咁啊，輾輾轉轉，後尾就到靈異節目啦。咁原來唔係啊，明唔係雷雨揚地不都係。 一路有做啊！ 有咁以前都有怪談嗰啲咁樣嘅，唔係講緊啊《逍遙法證》嗰個怪談喎，我以前都電台有怪談嘅呢個廣播劇嘅，咁但係不嬲呢啲都只不過係當故事咁樣做嘅啫。 係咯，鬼故咁講啫。 鬼故係啊，雷雨揚嗰啲講到明呢、這個故仔教訓大家乜乜乜故事嚟嘅啫。OK， 即係借故仔講下嘢咁樣，唔係話即係當一個 case 研究啊，唔係嘅，唔係 case 個故仔假嘅。 唔係佢好似。 系 啦，好似啲 作嘅， 即系点讲啊？即场好似揾翻我当事人咁再报道啲，唔系咯？ 即系之前都讲到明写出嚟嘅系广播剧嚟嘅，即直情冇见咁嘅事。 系咪鬼故啊？ 鬼故系啦，真系鬼故作出嚟嘅。OK， 大家唔好动心。好啦，咁去到后尾就系咪去到1999年啦？终于慢慢辗转转手之下咧，就出现恐怖热线潘朝聪嚟嗰个啦。咁啊，哇！就直情系令到成个香港就。直情喺靈異嗰邊嘅嗰啲引爆啊 ，OK， 咁但其實你話飛碟嗰啲就都蠢蠢欲動嘅一路到，咁後屘就兩線都開始發展啦，係咪？ 其實一路有，咁但係直接出嚟，即係整到咁好似， 我覺得初係冇咁唔係即刻引起， 係有做出嚟，但係唔係話咁廣大一齊咁樣去推咯。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唔係九四年即刻引起嘅，即係九四年之後係開始有人講。 慢慢一路係其實係即係喺啲可能第啲節目入面咧，會突然間講啲嘢咯。 係啦係啦係啦，喺啲正常節目裏面可能一個禮拜做五日嗰啲，突然整個環節嗰啲啊， 嚇嚇 幾咁， 即係揾啲嘉賓上嚟咁樣講啊。 咁跟住靈異啊，首先比較突出出咗嚟先嘅，即係1999年靈異啊，即係直情嘅講鬼啊，就好犀利嗰條針就好犀利。我啲朋友出出嚟食飯咧，一定係講恐怖熱線。呢、這個禮拜講嗰啲咩鬼故，喺度係咁講翻出嚟。 唔係佢哋，因為本身安時做到係佢好似係，即係點講啊？好似係真實事件個案，係咁不斷追啊嘛。 冇錯，即係大家都當咗係真。當然嗱，冇人無從稽考打嘅話，上啲人係咪做馬定係點樣係 whatever 啊？咁我唔排除中間有啲係真嘅。OK， 有啲其實反而嗰啲冇咁誇張嗰啲，咪只係真咯。即係嗰啲有曬 setting。中間仲會一定有個師傅 有轉接位突 然間有師傅出嚟救佢嗰啲呢啲太過劇本式啦，係啦，即係嗰啲反而冇頭冇尾嗰啲就似啲咯，係啦。咁 突然間撞到嘅冇嗰件事嗰啲咁 點樣嘅？佢唔係話啲咩好複雜嗰啲，反而我似啲咯。咁 anyway 唔緊要，好多呢啲古仔每個禮拜大班人打上去，咁嗰時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咁當然因為後屘就即係嗰個時間啊，越推越後啊，每晚越嚟越夜先做，即係當然呢啲係。電台嘅一啲政治問題嚟嘅，咁啊當然就後屘就我呢排都聽唔到啦，因為太夜啦，要翻工啊，第一，即係佢哋聽到一點都仲聽啊，但係後屘再夜啲啊， 我冇啊，其實正常，如果點樣追話都係你十二點， 同埋因為打電話上 開始做啊， 打電話上嘅人都已經冇咁多，同埋冇咁廣泛啊，嚇， 係， 即係你三點鐘仲會打上去嗰啲，好多都係啲大家估都係啲咩行業啦，係咪？ 系系调转咯，平时 好单一嘅，多数都系嗰啲行业嘅，咁样变咗咁。 系啊， 咁唔系嗰个初唔系啊嘛，咩人都有啊，经纪啊，咩做行各业啊，咁即系真系好丰富嘅最初。系啊，咁后屘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就变咗开始咩啦，咁多人就再转战网台，系咪啊？咁而家都好犀利，一路都做住。 咁啊，靈異節目多得很 ，OK， 咁啊，永遠都唔會死。咁後屘就好似講 UFO 啊，或者講神秘嘢，開始都慢慢，反而係後屘會熱啲嘅。 係。 係鬼熱，鬼嗰樣嘢熱啲。 鬼容易開頭起咗先咯。 係啊係啊係啦，咁而家就兩樣都好多人聽啦，係咁樣咯，係咯。 係，因為變咗係兩樣好大嘅 topic 啊嘛，香港。 遲啲我哋都或者開翻個啦，諗住。 嗯， 即系反正 sci-fi 冇乜人想听，系咪？唔系应该咁讲，喺对香港一般大众咧，佢哋理解 sci-fi 咧，原来就是直接讲 UFO、讲超能力、讲呢啲啊，唔系拍套戏啊。 嗯， 你同佢讲 真实啊嘛， 冇错，你同佢讲戏，喺套戏讲超能力、讲 UFO， 佢冇兴趣啊。系啊，佢哋心目中嘅 sci-fi 原来系唔系我哋讲嗰样嘢，系啊。 嗯， 咁所以佢哋咪覺得我哋個節目一啲都唔嘥翻咯？你唔知道有冇聽過人咁 comment 我哋咧？ 嗯，係 完全唔嘥翻嘅喎。佢哋話嘥翻全面睇，唔係啩？我哋唔嘥翻，咁你淨係講 X file 啲唔嘥翻啦，係嘛？唔應該講個戲啊嘛，係應該唔應該講個劇啊嘛，應該直接講真實嗰啲 case。佢哋心目中嘅定位係咁，唔少呢啲人。OK， 咁所以不如我哋都講啦，遲啲。OK， 咁啊，不唔係喺呢個節目咯，係咯。OK， 不如。再做個大節目講啦 ，OK， 咁啊、都係咁啦，係啦，即係原來呢個 X file 咧，就令到唔止係咩啦，就令到連靈異啊、神秘啊呢啲嘢都係大行其道啦。而家都原來都要多謝翻呢套電視劇嘅喎， 因為佢入面有嗰啲陰謀論啊嘛，好多啊，所以 係甚至包括陰謀論啦，係咯，好多嘢啦，係咯。陰謀論又未必一定有怪嘅，不過就可能美國政府原來都係 為影子政府嗰啲咯，係咪？ 係啦係啦，咁佢而家呢個版係反而講好多喎，即係而家 係啊，呢個反而係講呢個喎。 冇錯，頭先總結翻就話原來佢而家新嘅理論就係根本係政府搞出嚟，政府搞嘢嘛。 係啊，政府係其實攞咗啲技術不斷做啊。 即係其實呢個第五天劫係咪都係咁嘅咧？其實， 嗯， 係啦，可能都係啦，可能係其實真正背後嘅係人類嚟嘅，搞緊呢啲嘢嗰啲，係 嗯。 咁咯，咁其實呢個就可能係依家新啲嘅 trend， 個古仔中意咁寫。 其實佢都係睇佢我期係咩嘢，之前又好明顯嘅嗰時要講外星人嗰時候，全部話外星人嘅。 嗰時係講外星人多啲，而家就講係政府陰謀多啲。 係咯。 係啦，咁啦，咁其實以前都唔係冇，就政府陰謀少啲，即外星人。 佢嗰時啲政府陰謀係講佢同外星人合作啫。 係啦，而家直情係冇啊，係政府扮嘅嗰啲嘢係。 唔係佢一推翻嗰時話係佢哋俾佢呃咗嘛。 冇錯啦，係啦，咁啦，咁其實佢已經多次係咁不斷推翻又再推翻再推翻㗎啦，咁所以都冇話最後嘅證據嘅。 係啊，佢就可以講又唔係政府嘅。 冇錯啦。 其實啲外星人控制住佢哋叫佢咁做。 其實個政府背後係外星人都得㗎，你再 係啊，就係政府，我咪話政府其實背後咪啲外星人控制住佢哋叫佢咁做。 講嘅啫。 係咯，佢中意點寫得啦。 點寫都得啦。咁總之而家最去到最新嘅理論就話原來後面是人類控制的，人類搞的， OK， 就是這樣了。那看下去啦。好啦，咁係講完 講返個導演啦。 講返個導演啦，咁導演就係啱啱係今集第二集就係黃毅瑜就做返編劇同導演。咁你原來以為點解頭先講到Final Destination 啊，即係呢個 死神來了。 死神來了有咩關係呢？咁原來當年就如果有聽我哋講嗰集，你都聽過嘅。咁就原來話當年呢，其實死神來了只不過係 X-File 呢其中一集嘅劇本嚟嘅。 第一集嗰時喎。 唔知第一集，總之係其中一集。佢冇講得好清楚，總之係一啲後備劇本或者咁講。咁但係呢，黃毅瑜就覺得呢個劇本其實有再大啲可以拍嘅空間，就唔止係一集嘅電視劇。咁就攞咗出嚟呢，就將佢再寫就變成咗呢個嘅呢個嘅死神來了啦。係啦，咁所以大家睇死神來了嗰陣咧，你都會見到裏面咧有兩個嘅 FBI 探員嘅，咁裏面雖然佢就變咗兩個都係男人，咁但係大家可以想象咯，其實嗰兩個角色應該就係阿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嚟嘅原本。 嗯， 係啦，咁而即係佢呢度當然你視點就去咗班主角度，班主角變咗嗰班靚仔啊，咁但係可能你係 X-File 嗰陣個視點咪喺阿 Mulder 喺度咁樣啫嘛，但個劇本啊個概念就係、是、其實係。是咁啦，就是、你睇下其實都幾 X-File 嘅，尤其是第一集， 嗯， 係特別似 X 檔案嘅個風格嘅，係啊， 係，跟住逐個逐個死啊嘛， 冇錯啦，咁可能如果佢真係拍 X-File 一集，咁可能 冇咁多人咯，嗰受害者幾個咯。 佢嗰度係，佢變咗係講嗰個即係如果電影嗰度咪變咗個男主角，佢附近啲人逐個逐個咁死，咪跟住佢兩個探員喺度查，睇你喺邊邊咁望咯。係 啦，同埋電視版咪電影版咪加多幾個 friend， 咪死多幾個 friend， 咪多幾場即係嗰啲死神殺人咁咪可以整咗一套戲咯。咁其實我覺得相當唔錯㗎，《死神來了》呢、這個即係呢個故事都係啊。咁的確係有價值將佢拆出嚟變成一套戲，我覺得冇問題，絕對啱啲嘛咁樣做。咁所以呢個香港人導演啦，所謂佢哋叫，因為即係佢係咁以可能喺香港住咗三個月，佢都算係香港人㗎嘛，係咪，即係咁先夠叻㗎嘛，香港人覺得。咁啊，李直華啦，係 OK， 佢哋話香港人啦。咁王毅宇就其實都幾唔係渣㗎，不過佢真係我諗人生污點就應該係拍咗龍珠囉， 呢個先大喎， 呢、這個真係冇辦法磨滅嘅污點囉，係啦， 係呢個先大喎。 咁可能就變咗你叫佢自己去寫呢類型嘅故事在行，唔代表佢改編一個即係龍珠種故事會在行，呢、這個我都覺得都真係幾唔拉家㗎，係咪呢？ 唔、同啊，直頭 係咪 你呢類型唔同喎、 啊。係囉，所以我都唔明點解係 即係等於你搵阿李安拍《蝙蝠俠》一樣嘅，我覺得。 啊、其實係啊，你唔可以怪阿李安嘅。 係啊。 其實搵佢嗰個人有問題啫。 係啊，佢唔係拍呢戲，邊拍到 嘅。係咯。係啊。咁其實唔關事嘅喎。 係啊。 真係唔通一個勁嘅導演，真係咩類型都係勁咩？真唔會嘅，真係唔會。佢總有自己一個範圍嘅，係咯。 係咯。 係啦。咁佢呢個王宇佢平時係叫 James Wong 嘅 ,ok? 即係你睇英文㗎嘛嗰啲 係 咪就唔會使王宇 ,James Wong 嘅佢啦。 係。 係啦。咁啊不過呢今次 X-Files 就好似係得呢集係佢執到同埋佢寫嘅啫。跟住嗰啲都會係唔同嘅人咁樣。咁其實當然啦，因為嗰時都係有好多唔同導演唔同嘅人嘅去做嘅。係啦。不過而家呢一次呢啲就全部即係比較主要嗰啲班底。所以應該都唔會太差嘅。係啦。 keep 到啲氣氛啦。 系啦，咦唔止喎，原來呢個對温啊，即係李連杰嗰套喎， 係， 係啦，即係嗰套叫咩咧？對温， 識唔起喎， 即係講佢係喺唔同平 衡，我知唔同喎，啲能量又去咗另外一個度啊嘛， 係啦，佢要殺曬所有自己，邊個留到最後嗰個就會最 成為神啊嘛，差唔多可以， 係啦，嗰套啦，都係佢嘅喎， 係，但嗰套真係又麻麻地喎， 嗰套好似都係有啲爛爛地啊。 系啊，佢唔系好适合拍呢啲动作 action 啊，打交嗰啲好似唔系几啱佢。 好拍啲好咁超人嗰啲。 系咯、 啊。系啦、啊，即系佢好似原来对呢啲咁动漫咁超人啲古仔，原来佢唔系好识拍嘅，同冇咁识写啲，我净觉得直情。 唔好睇啦，最紧要拍出嚟。 冇、啊、喎，搵唔到喎、啊，竟然呢个 Vicky 话呢套叫最后一强，唔系啩？ 系咪？好似系咪？ 香港叫最后一强？ 好似系咪咧？我唔记得香港 牌。最后一强啊，叫做。 好似系话真系食唔起喎，因为我冇睇啊呢套冇戏院睇。 香港会改啲咁嘅名嘅咩？ 唔知啊。 吓、啊，即系总之对温啦 ，OK， 对温。吓真唔系几好睇。咁所以原来佢唔好拍啲即系呢啲，唔好拍啲咁漫画啊，应该讲。 系。 系啦，唔啱佢嘅其实。 嗯。 系啦。咁啊，咁其实好嘅呢个导演其实好嘅，系啦，即系拍翻啲，唔系你嘅 X Files 你估易拍啊？调翻转好难拍噶。 嗯。都系睇下市场咩咯，其实真系。 系啊。即係你擅長拍呢類或者寫呢類古仔，寫翻呢類啦，係啦，的確唔係冇試過啊嘛。即係你真係講啲好超人嗰啲唔得啊嘛，係咯。 係啊。 咁當然，可能比起依家嗰啲，佢可能好好噶啦。 而家啲更加得。 嗰啲大佬，我真係你睇，大家睇埋啲超人主蝙蝠先講啦。我驚仲大過個龍珠。OK， 好啦，咁冇乜特別啦，係啦，叫做回顧完又叫做講過下啲關係啦，係咪？ 係，因為我係冇煲翻舊嗰啲，都係靠記憶講嘅。 係啊，冇啊，唔係對住啲咩講，靠。係啊。好啦，咁另外兩套咧都係純粹吹嘅啫，係啦。咁一個就叫做咩話？有個叫Bill Wolf 嗰個叫咩話？叫做 貝奧姆夫啊。 貝奧姆夫係啦，係啦。咁嗰時嗰套咧就好似唔係真人做嘅喎，嗰時香港 就係拎個面驚咗之後。黐翻落去個 CG 公仔度啊！ 即係其實係 CG 動畫嚟嘅。 係啊，但係個樣又用真人啊。 個樣係邊個嚟嘅咧？ 我真係識唔起個男主角係邊個啊！我定係我冇睇對住冇對住啲資料，我識唔起，就記得個女妖就係安祖蓮娜。 哦，個女妖係安祖蓮娜嚟㗎。 係啊，即係同佢交易，跟住之後同佢搞嘢喎，生 咗 只怪出嚟。 咁貝奧武夫係咪阿智龍三伯之類咧？ 應該類似嗰啲啊，我真係識唔起，因為而家我又睇唔到。 係啊， 係啊。 O K。 嗯，不過唔緊要啦。咁上次你話睇嗰套 C G 都覺得佢係即係比較勁啲啊嘛，係嘛？ 嗰啲似神話，似神話嘅。 嚇、啊！即係傳說咁啊，勁到好似有少 少嚇。係啦、啊啊，神話故事嗰只 feel。咁但係今次呢套電視咧，其實佢個全名叫做《Beowulf Return to the Shadowland》啊，即係係咪咧？我睇下先，有冇睇錯 ？Shadowland 啊，係睇錯啊。唔係喎，真係燒喎，燒靚喎，係啦， 係， 唔知啦，咁就其實好似武俠片咁樣嘅啫， 嗯， 個感覺啊， 係，即係都係正常人打嘅，即係有啲功，即係勁少少咁啊，喺度係嘛？ 咪武俠片咁咯，即係佢平時打啲好似普通人嗰陣咧，佢就好打嘅，咁但係咧，佢其實嗰啲真係勁呢個人咧，都係同佢係有得打嗰啲咯，即係你唔好睇 He-Man 啊，或者睇緊 Conan 咁佢打曬噶嘛，係咪？ 嗯， 即基本上你其他人食屎啊， 嗯， 系啊，即系佢要打怪兽啊，即系佢个级数其实系咪？ 系你话啲怪兽啲好普通，佢啲家畜咁样， 其实嗰啲佢应该啲 troll 嚟嘅，好似系， 哈哈， 吓，咁但系佢又唔知咩有牛角噶， 嗯， 系咯，咁啊， 都系牛头咁 啊，系啊，牛头咁啦，系咯，咁啊，但系其实佢哋你话好好凶猛咩咁？咁啊，初同个细路仔打嗰阵冇凶猛咯。啊！個獸即係細個嘅 Beowulf 咪喺個石山度跳落嚟，咁啊斬死咗一隻咁。咁但原來你發覺啲城入邊咧，嗰啲咁嘅嘢都係俾人捉咗嚟做推磨啊咁嘅，就喺度做奴隸嘅喎。 哦，即係都係動物嘅。 即係動物嚟嘅，真係當佢同牛冇分別嘅。 不過都係啲野牛咁樣捉埋，或者啲馬咁馴服咗就拎翻屋企 啊 嘛。 企佢識企起身嘅只牛咁就話，咁你咪攞嚟推磨咪啱曬。即係阿牛魔王嗰啲兄弟姊妹嚟嗰啲係。咁變咗就個感覺就係佢主要都係對翻人啦，咁同埋一啲情仇嘅故事啦。咁佢第一集就講已經大個咗之後就翻翻去佢嗰個城度啦。咁、那個城主就係細個就係佢救咗佢之後就話教佢武功嗰個嘛。咁就原來呢個城主而家啱啱就死咗，咁就講啲咁嘅嘢。咁就原來佢跟住後面嗰幾個咁嘅老婆同啲仔咧，想即係想一啲增產咁啦，少咗啲增產故事。 係變咗呢啲劇啦， 係呢啲劇啦，係啦。咁即係好加無線拍啊，應該係啦。无线先应该拍呢、這个背后武夫，我觉得啊，咁变咗就 揾金刚做啊， 吓 揾金刚做啊， 做边个啊？ 系背后武夫啊， 背后武夫做揾金刚做，点解？点解？ 啱无线啲 style 啊，唔系 咁即系傻嘅嗰、那个背后武夫，其实唔得啊，大佬咁真系搞笑喎，咁样变咗 吓，咁无线好多次嗰啲剧，佢都系搞笑啊，唔系。 呢個唔好理佢啦，佢都起碼要揾翻個嗰啲佢叫做主角嗰啲人做嘅，平時係啊，不過 anyway 都好難嘅，都好難。咁佢呢個其實咧唔係差嘅套嘢，啲景嘅嘢都 OK 嘅，嗰啲怪獸都整得 OK 嘅，即係其實就唔係差喎，真係唔係差喎。但係我就覺得古仔有啲悶，我唔啱我 style 啊。OK， 咁中意睇呢啲咁嘅古裝，佢唔係中古喎，再古啲喎，即係你都知呢啲北歐神話嚟嘅，大佬。咁、啊、有興趣呢啲 topic 嘅就咩啦，即係我自己就唔好識呢個貝奧武夫啲故事，咁暫時都見唔到有啲唔係佢有㗎，佢有好多妖魔鬼怪㗎，但佢平時都主要都係啲人囉，係囉。咁佢中間又因為有個人俾隻嘢偷入嚟呢整死咗，就賴咗係警殺啦，係呀。 因為鬥人係可以寫劇情同埋啲筆值可以平啲嘛。 同埋即係變咗佢又唔係見人就殺㗎嘛，始終咁嗰啲人入嚟拉佢係因為話佢殺人，咁嚟拉佢啲人都唔係壞人啦，係咪先？一誤會咗啫，咁變咗佢又唔會斬佢哋㗎，係咪先？變咗你又冇理由，即係如果你講打，可能嗰班人都唔夠佢打喎。但係佢變咗佢都要喺度拉咗先，跟住再睇下點澄清咁，即係講呢啲咯。 即係俾人屈咯， 俾人屈啦，係咯咁講啦，係咯。又唔知幾多年前揸車撞死人嗰啲咧，跟住嗰啲咪古仔啦，系啦，咁啊唔知啦，咁啊我一般般 ，OK， 有兴趣去睇，佢而家都做咗几集噶啦，系啦，咁啊我都唔知佢要而家译做乜嘢，佢又唔系译做贝奥武夫喎，个中文系咯， 睇咗未 咁啊？佢你知呢啲唔系香港译噶嘛？咁不过我谂你直接搵翻 Beowulf 咁，会应该会搵到嘅， 嗯， 系啦，咁啊系，我冇专登 mark 低，我都系见到望咗望，我都冇由头到尾完全睇晒 ，OK， 开头睇咗，跟住中间啲嘢都好飞嘅，因为太武侠片啦。好 古龍嗰只去咗某個城係咪？個城主咦，點知我個最揾個城主啱啱過身咁係咪？你睇下係咪似啊？ 係，跟住又牽涉咗喺爭產入邊咁啊！ 係啦，乜乜城主係嗰啲乜乜公啊？ 係 乜乜公個公主咁啊？公主唔係嗰啲女嗰啲公主喎，即係嗰個公嗰個主人啊！咁跟住嗰啲人就想自己做嗰、那個。做嗰個阿頭啦，嗰啲古仔啊嘛， 係， 跟住中途啊，你真係查啦，楚留香啊，陸小鳳，你真係查啦，跟住中間係咪屈你啊屈你，跟住你咪哎呀，咁啊話係佢殺添咁樣啊，咁啊唔係你，跟住捉咗，係咪呢啲古仔啊？你聽到 直頭啊，係啊，跟住有咩方法自己洗脱自己罪名，或者對付嗰班友啊嘛， 係啦，洗出呢、這個係啦，咁啦係啦，水上漂， 咪鳳舞九天啊 嘛，之類咁啊，慢慢查，係乜蝙蝠公子都係呢啲古仔啫。系嗰、那个大家睇下 ，OK， 中意睇就睇下，好武侠片桥段嘅其实 ，OK， 咁啊有特技嘅，有特技嘅，有怪嘅 ，OK，OK， 啲景整得几靓添，老实嗰句，电视嚟讲，不过你中唔中意睇呢种古仔啫？唔系佢唔知佢拍咗套武侠嘅啫，我觉得我 OK 啲嘅，后期唔知点解嘅，又好睇啲嘅，即系可能啲打你觉得好睇啲咯，可能想睇佢哋嗰啲咁嘅拳脚咁样咧，跟住飞嚟飞去，即系好睇过佢揸剑啊，可能 吓 吓。佢唔係打得咁精彩或者咁講，係， 嗯， 即係可能你話電影咁就即係電視始終都係周華健咁砰砰砰咁，係會悶啲咧，係咯，佢唔使出咩天外飛仙嗰啲，你嗰啲中國武俠片會啊，咁佢冇嘅，咁就係砰砰砰，佢真係正常咁砰砰砰咁，可能咁啊悶少少啦，係啦，咁 anyway， 咁啊中意嘅朋友睇一睇，好啦，咁另外呢、這個Legend of Tomorrow 都有第二集，哇！个爆笑程度可能比第一集更即系更加犀利嘅真系， 系 讲两句啊，讲两句啦。 哦，唔使讲剧情啊，就系、是、啲爆笑地方咯、 啊。讲系啊，唔使讲剧情啦、啊，系讲爆笑地方。 系啊，爆笑地方就阿袁之合身上嗰啲零件系俾人撞一撞跌出嚟喎。 我初初成年都唔知嗰嚿咩嚟，点解有佢电线咁，好似啲鸭寮街咧买翻嚟嗰啲垃圾咁嘅。 系一条电线，跟住好似有嚿。好个电容定咩咁，所以有个盒仔咁样， 好似嘢跌咗出嚟，咩事？点解会跌倒出嚟啦？第一啦， 唔系最第一件事系佢唔系打咩超人，即系如果你话有第二个好厉害嘅超人或者即系对手打到啲身上啲零件跌出嚟，咁唔出奇啊！佢唔系话打普通人哋咁，同佢撞嗰时突然间跌咗出嚟喎。 唔系，但我好难想象，因为佢嗰套甲大概即系 Iron Man 咁嘅啫，即系佢系见到样嘅 Iron Man。咁你 Iron Man 会唔会跌一嚿咁样嘅零件出嚟嘅咧？我心谂。 唔会啦，应该点会啊？ 喂，呢嚿零件真系，即系装落咩度啊？平时大佬咁， 唔系，跟住后屘开头又以为鸭寮街啲嘢啊，跟住点知原来拎上手，跟住 射得嘅， 抽电线前面嗰嚿嘢一揿就会射光喎，原来炮口嚟喎。 即系 Iron Man 个手掌嗰嚿嘢成嚿甩咗出嚟啊！即系， 系啊， 嗰嚿嘢咁易甩得出嚟，你都唔系几可能啦，系嘛？ 系咯， 啊。咁結果就俾嗰個壞人就執咗啦，咁就話如果佢可以 係逆向 技術 啲科技咁樣整咗之後吸收咗之後，佢可以製造好勁嘅武器喎。 佢就話佢哋就點話計算到2016年世界都已經末日咗，所以冇得翻去啊！ 哈哈，即係已經改變咗歷史啊！俾佢 係啦，咁所以佢就要喺呢一個時間咧，盡快喺佢未解破咗呢個科技之前，要搶翻嗰嚿嘢喎，咁樣 係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就 係英俠嗰邊， 係啊，英俠嗰度咪賴咗嘢咯。 佢就發現咗有一把刀，咁啊，英俠個英俠女咧就認得咧就係當年嗰、那個呢、這個壞人咧吉死佢哋嗰把刀。咁啊，上面有一句嘅咒語，咁把刀要念嗰句咒語使用先有效嘅。佢話用呢把刀咧就可以收服呢條友啦。點解咧？佢呢度嘅解釋咧就話原來呢個咁嘅。沙菲咧嗰時都係埃及嘅祭司啦，呢、這個同我哋一路理解應該好似唔係好同啊。 唔係原裝嗰陣時就應該係原始人嗰陣時個隕石跌咗嚟吸收咗啲輻射咁樣，令佢變咗咩？變好似係就令佢聰明同埋變咗長生不老噶嘛，不死噶嘛。 呢度咧係媽咪個故事嚟嘅，變咗即係佢就係個祭司啊嘛。咁就因為殺咗兩個，就話佢兩個，因為佢話個女就已經係嗰個咩神啊，即係嗰個眼嗰個神咧，係嘛？ 嗯， 个祭司嚟嘅佢又，咁我唔知啊，咁鬼多祭司，可能佢唔同嘅神嘅唔同祭司。佢话佢系因为佢两个系好似有啲都系有啲识可以转生嘅能力，咁总之佢杀咗两个，佢就会吸咗佢啲能力，就令到自己变咗唔死咁样咯。佢咁解释， 吓， 佢系咁嚟解释嘅。 即係變咗續命啊！反而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佢哋要每次不斷咁去殺佢哋腳級嘅， 補充嗰啲能量咁樣喺度。 咁佢哋就永遠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嚟嘅， 嚇、啊！即係如果佢哋唔翻嚟咁，佢都用曬能量都會都唔 可能係唔得嘅，係啦。咁佢就變咗但係咧，如果調翻轉用翻嗰把刀急佢咧，就要識念嗰個咒語，所以就但係嗰個女又話：我已經唔記得咗嗰啲埃及文啦，前好多4000年前喎，大佬佢話咁點記得咁？咁啊 ，anyway 咁啊，但係後屘佢都終於記得翻啦嚇嚇。 係、 啊。但係點知咧，原來一定要嗰個女去使用喎。咁點知鷹俠揸呢把刀去急阿 Sarpy 出嚟，點知冇效啊，仲俾佢急翻轉頭啊，仲香埋。 系，跟住俾佢吸咗。 系啊，仲俾佢吸埋，咁啊变咗就一嚟死咗个人，二嚟又俾佢插咗电啊，咁样。 系啊。 咁结果就又话要去另一个时代再去补飞啦，咁啊。 总之越整越火啦，佢嗰度整到之前就搞到啊 Firestorm 嗰个博士又识到个老婆啊嘛。 哦，争啲，争啲。系 咯。 后屘都穿针引线之下都识到。 唔系，即系呢啲剧系都系揾嘢拖时间嘅，佢哋要塞啲剧情去。 系啦，成集咧犹如啊睇紧趣片、趣剧、笑片一样。 系，即系无端端我电脑满变咗睇《回到未来》啊嘛，突然间。 唔系，即系成集啊，直情笑片嚟噶，任何一个位都系。 跟住阿袁子有边啊甩碌啊，唔知做乜。 仔嚟噶，成日佢角色系。 唔系，佢都系笑噶，我觉得袁子有个角色系。 搞笑冇错。其实佢全部都是搞笑的，不过有些人叫黑起块面嚟搞笑，有些人傻仔样搞笑，全部都是傻的其实。 唔系，个时间线柱嗰个队长咪黑起块面系咁闹佢哋咯，都。 嗰个咧，我睇翻个漫画碌咧，其实都是一个超人身形的大只佬嚟，唔知点解呢度变咗。 呢个无端端一个胡须仔啊！ 又瘦又剩一个废柴咁嘅死样嘅，系啦，咁啊 ，anyway， 真系好烂嘅一套电视剧 ，sorry。 唔系，同埋我哋讲话佢个笔直唔够，佢整个核弹好笑啊！ 哦，唔系啊，个核弹嗰个计时器好笑啊！ 系啊， 佢唔 系咯，我无端整个430寸4K 同一样质素一个，有个盒咁样，跟住成嗰个有按钮嘅，有个跳字噶嘛。 其实佢求其喺支核弹上面有个跳字咪得咯？点解要突起咁大嚿嘢喺个盒？我真系唔明嘅。 唔系，但系佢攞出嗰时好似冇噶，之前 系啊，唔知点解噶，突然 上一集佢咪喺我攞核弹出嚟嘅， 冇啊，系咯，冇噶， 冇我伤噶，佢今集满球多我伤我位，成日整个跳字， 弹啦呢套嘢嗰啲机设，成日简直系倒退20-30年噶，大佬 系唔掂， 哇！但系即今时今日，我恐防香港整都唔会整到咁差，真系都唔会整到咁差。嗯咁同埋 佢個高科技嗰串嘢壓了解， 係啦，直接喺街執一嚿嘢翻嚟啦。咁跟住佢哋平時坐喺度開會，又係坐翻嗰、那個佢嗰個叫藍條嗰個位咧。哇，越嚟越似一間髮型屋個前邊嗰、那個嗰啲嗰排凳啊， 喺度等緊啊嘛， 等 緊洗頭， 洗頭啊。跟住佢， 個醫療室咪洗頭咯、啊。 跟住冇攞啲雜誌出嚟睇 唔係佢個醫療室咪洗頭凳啦、 啊。係啊，所以更加 confirm 佢嗰隻艇係洗頭艇嚟嘅。OK， 時空洗頭艇又出發啦。咁啊，下集唔知邊度冇講嘅。OK， 咁應該又去一個再早啲嘅時代啦。咁我心諗點解佢唔再去早啲去埃及嗰陣一次過，或者唔係啊，再去殺咗佢老母咧，作勝。 係 咯。既然呢條友咁煩啦，翻去佢個時代，咪佢未出世之前殺咗佢老母啦，作勝。 系啊，又知道喺边度，点解唔去嗰个时间？ 系咯，点解咧？ 系咯， 点解唔去咧？直接飞去埃及，怼人。 中间嗰个时间唔知佢去咗边啫，但系佢埃及嗰个时间又知喺边度啊？唔点去？ 系咯，我都唔明白，系要拖咁多集？我肯定佢最尾梗系去到嘅。 系啊， 同埋佢呢度话个鹰侠已经死咗，但系可能佢再去之前嘛，之前佢有之前嘅转世，咪又有翻咯。 系啊， 佢中间都转世好多次噶嘛，系咯、 啊。系佢讲好多次。 哦，咁所以咪其实都冇所谓啦，系啦、啊。咁 anyway， 咁啊，唉，大家有兴趣睇啦，我就其实我已经冇兴趣啊，不过唉。 个鹰侠系好多后备嘅，系个鹰女。 吓、啊，唔系佢都系佢咁嘅样噶、 啊。系啊，咪系咯，我好多个后备嘅啫。 即系佢唔知点解转咗世个样都系咁噶。 系。 系咯、啊。即系唔使认噶咯，即系唔使话认下边个系咯，成系咁嘅样噶。 系对，佢唔会生咗第二个样噶，冇啊。 唔知點解呢，因為轉世照計係第二個人嚟嘅，即係唔係冇又係嗰個演員做翻咁。嗱呢啲係咪即係又係比較老式嗰啲橋咯？係咯， 係 咯，個老豆又係林家聲啦，個仔又係林家聲嗰啲咧。 唔 咁差唔多嗰啲質素 可能叫合理啲嗬，因為呢個唔係轉世嘛，老豆同個仔似都正常嗬。點解轉咗世會一樣樣嘅咧？ 唔知啊，啲老豆老母都唔係我個啲一樣樣嘅生咯。 係咯，佢又唔係話佢不斷喺啲後代度轉世啊嘛，係咯。 係。 係咯，咁應該可能第世又變白鬼、黑鬼、變女人都得㗎。 唔知啊，佢一定要係一男一女。 咁同埋會唔會變咗只狗嘅咧？ 唔知喎，真係冇揾過佢係人嘅。 一轉世佢有機會變狗，變乜？ 又識揀㗎嘛？ 又揀都得㗎嘛？我唔知啊，可能佢哋特別啲係咩？佢唔係中國啊嘛，因為大佬。中國人慘啲啦，有機會變狗啊！唔係喎，中國人可能唔係啊，專登變狗啊，因為做人仲慘過做狗啊，係啊，中國人有特殊可以優待，可以揀啊，下世仲做唔做人？唔做啦，唔做人啦，唔做人啦，係咯，做狗好啲啊！但係我要生喺美國喎、 啊，係啊， 做中國狗仲慘喎、啊，俾人食喎、啊，大佬係咯，係咯，咁樣喎、啊，得有得揀，國籍有得揀啊！啊！你上世咁惨，有得拣，第二个冇啊！中国人可以拣，唉，下世优待你先啊！嗱，做美国狗得咁啊，仲要做嗰啲好得意嗰啲，系啊，嗰啲先好啊。OK，anyway， 有兴趣继续睇，其实我依啲早冇 OK， 唔系唔想睇嘅啫， 不过冇得唔睇，因为唔知冇嘢讲啦。咁啊，讲晒啦嘛， 影像好样， 讲晒可能咁快啲啊！嗱，一声啊，讲埋啲收工啦 ，OK， 讲埋啲咩？嗰啲新聞啊，唔係嗰啲嘢啦 ，OK， 啲消息啊咁啊，可唔可以講下蒙面超人先啦、啊？不如係啦，蒙面超人唔係咩嘢， 係又係鬧啊！ 喂，嗱，呢套係咪啊？ 係又係電影版， 拉打無限期啊！呢套 係 嘛？咁啊，將會由呢個羅伯迪尼路咁大個肚腩嘅藤岡宏主演翻，咁我跌眼鏡啦！我成日話嗰個蒙面超人一號咧，應該係另一個嚟嘅，係咪？應該睇怕總之蒙面超人三號咁應該係另一個 timeline 嚟一條友啦，我估係咪？ 係點解佢仲要揾翻佢做翻？ 揾翻阿藤岡宏做，仲要咧呢、這個都唔奇。咁你變完身係第二個皮套演員㗎啦 ，OK？ 點知、嗯、我懷疑係咪佢自己扮埋？ 都冇咁肥喎、 啊。咁佢著埋嗰件甲有機會啊，係咯。 係可能啊。 哇！大佬直情肥到，即係個 Jack Black 扮蜘蛛俠都冇咁肥啊！因為嗰時咪玩過 鬼之戀人啊嘛，你話哦，你話係啊，阿 Buffy 做 係啊，做神盾神盾俠嗰個啊，個 Jack Black 咪扮蜘蛛俠嘅，即係其實佢唔係嘅，佢係將 CG 整到個蜘蛛俠變咗大肚腩， 係 嗰個蜘蛛俠咪套戲入邊嗰個嘅， 係啊， 變咗大肚腩，仲大過嗰個啊，大佬，哇，一個咧小路寶咁滯噶身形，我諗佢應該今集咧應該 cos 到阿機甲小寶啊小路寶地啊，應該係嘛？ 係要。 咁趁埋咪覺得蒙面超人唔肥咯？ 係，即係肥到咁緊要，仲要個腰帶又本身兩邊揭開，中間有風車啊！ 係咯，唔係咁啊得嘅。佢今次都蒙面超人係咪有兩個變身嘅咧？一個就係好似阿機甲小寶咁，係一個肥機械嚟。 個肚腩可以變頭啊！個頭可以變肚腩啊！ 個屎忽， 佢唔係個肚啊，應該係個屎忽唔係個大個肚大啲啊！ 個肚係個頭。 系啊， 跟住佢再 cast off 系嘛，再调倒转啊，再倒转咁啊，再变身就变呢个形态，呢、這个比较人再人形啲吓。佢、啊、先变咗个好似个波咁个形 态。系咯、啊， 咁又似啲啦呢个造型系嘛？哇，呢、這个造型真系核突到咧，我真系。 唔系你话似忍者龟咁啊，肥到。 系我第一个感觉真系觉得似忍者龟大佬。唔系佢同埋个颜色仲配埋佢一格格啊嘛，特别似啊嘛。 系佢你话鹰岛一号嘅色啊？ 哦，其实个配色系。个配色叫鹰岛一号啊， 系咯， 即系就系特色就系个头系好黑嘅，跟住大只眼系红色嘅， 深绿色啊， 跟住个嗰啲系啦，嗰啲胸甲咧就绿色咧，因为其实嗰时啲片咁旧咧，有时啲相影出嚟就系深绿，有时就好鲜绿噶，但系总之就绿啦，好绿嘅， 系好绿啊， 嘅就绿系啦，咁其实都几核突嘅，我真系，但系当年配喺蒙面超人嗰个身形上面咧 ，OK 噶。 嗯， 即系嗰时候好瘦啊，蒙面超人大佬， 系瘦 ，OK 嘅，但系佢 像沙咩嘢 落去呢个咁嘅肥猪度咧，哇，仲大过个阿 Batman 啦，佢肥嘅程度系咪？因为条腰就系唔系直落啊，系再肥过个箱个上边啊，大佬成条人二十八号咁啊，系酒桶 式，即系佢条腰带绑嗰个位啊嘛，更加像啊， 佢系酒桶咁啊，即系中间再阔啲，哇，唔系咁核突啊，大佬，吓咁同埋咧，我首次咧。是見過咧實物做出嚟嘅皮套咧，係核突過畫嗰個嘅。 正常係近時就算畫出嚟接受唔到，做嗰樣皮套都好啲啊。 係啦，以前咧睇畫嗰個，哇唔係嘛，嚟出嚟，嚟個無面超人咁樣嘅，啊點解做咗出嚟又唔係肉酸？以前係咁噶嘛。 嗯。 我今次咧睇嗰個都有少麻麻地 ，OK 嘅都係，但係實物做咗出嚟完全接受唔到。真係唔 係，因為畫出嚟好似冇咁肥噶嘛。 我畫出嚟冇咁肥，佢都係有少少。少少粗嘅，但唔係肥嘅，呢個就係嘩係有個肥佬啊，聖誕老人啊。 係啊，無端有個肥佬扮喎，唔知㗎。 係啊，係啊。咁佢今次啲 Soka 嗰啲兵係咪全部搵返曬嗰啲雙膊手身形嗰啲嚟襯佢呢要。 大肚腩嗰種喎。 中間嗰度仲要條腰帶呢逼咗個肚腩出嚟白肉色喎。嚟襯佢喎。嘅咁啊咁你咪覺得佢好瘦喎。最 fit 係佢喎係咪啊。 嗯、 我都唔知咩事啊，大佬，即系好恐怖啊，那個、感覺係啊，即系超人係咁，真係接受唔到啊。 哦，佢知道咗要做得更加差先會有人留意啊。 即係一個策略就係專登做差啲。 嚇、啊！直頭要啊！你唔講日本啲公司好似咁啊上，我已經發覺咗日本佢哋 個策略、啊， 已經知道你班友中意睇咩，就係、是、睇更加差。 唔係佢唔係鍾意睇，係咁你先至會睇，而家已經係唔鍾意先睇呀，調返轉係。 係囉。 調 轉。即係鍾意睇囉，即係其實唔鍾意先鍾意睇㗎嘛，啲人嘢係。 唔好用鍾意嗰個字，仲要睇呀。 係啦。 仲要睇啦。 係囉，最緊係要勁樣衰勁差先有人睇啦。 而家鬧住睇，讚住唔睇呀。 係呀。 咁我咪做嚟俾你鬧囉。係呀。可能係㗎，可能係策略性做到咁㗎。系啊， 好明顯而家係咁啊！佢永遠挑戰下下啫，你唔覺？而家啲人成日話佢挑戰下下。 可能嗰個肥超人唔係阿藤光宏扮，可能入邊嗰個人好 fit 嘅，佢專登戰都戰到佢咁肥， 特登都要咁啊！ 哇，真係大鑊啊，大佬！ 如果唔係邊有話題嘅？ 唉，唔知啊，係啦，我希望佢可以 catch up 啦 ，catch up 咗唔係咁肥啊。 嚇，咪好似即係阿高達。咁樣而家咪冇人講，冇人睇。 佢一肥過啊三個五未 cat soft 個身形啊，大佬。 係肥過啊。 肥過啊， 係肥過。 肥過啊，係史上最肥嘅無面超人。 係啊。 佢仲肥過上次 Alex 係咪？ 哦 ，Alex 上次啲手腳正常，個肚腩長咗啫嘛。 你今次手腳都粗嘅，大佬。 係啊。 真係成個米芝蓮人咁啊！真係好大鑊啊，大佬。 係啊。 佢系碌过人哋度噶嘛？ 招你佢招风雷点打横车嘅我又嗰边。 系啊，我觉得佢唔使啦，不如碌过啦，系碌死人啊！可以保龄球，嗰班怪人都好似保龄球樽咁弹开咪打到啊？ 要啊咁做啊？ 呢下新招啊嘛？ 哦，系咯，咪所以好似话高达咪冇人睇咯，所以 系拉单碌啊呢嘢叫做。 呢个有人睇啊，反而咁差。 系有人睇，有人睇，算啦，系啦。吓、啊，咁佢做我都睇嘅，睇又点衰啊？ 好，所以咪睇咗都。 不过真系唔中意啊，唔好意思，唉，真系好惨嘅。 冇啊。 唔系佢同埋做咩话自己咩主演啫？咩毒？ 唔系佢，我觉得咧，佢如果话主演，可能佢系好似分 part 咁咧，佢嗰 part 佢咪去主演咯。 即其實都是高史入面其中一段，不過那段 就 是講返藤光雲咁樣。 係啊，可能講佢由一號點樣變呢個 新嘅樣子。我覺得日文介紹真係喎，你唔好以為呢個平細個，佢係真係一號嚟㗎喎。 係喎。 即係成架一號再進化出嚟㗎喎，嘩一號進化到咁樣真係慘。 架車都樣衰㗎喎。係 啊，佢架連車都睇下。 新 大狂。新大狂。新旋風號。係 啊。 嘩我就頂唔順啦，我真係頂唔順啦。佢車頭少咁啲嘢呀，爭幅車頭上我呢。咁同埋佢條腰帶搞乜春嘢啫。 係咪話個嘢中間分開咁個風車中間。 呢個中間分開啲下冇問題，因為Super One 都係咁嘅。 但係嗰個好大嚿好核突㗎。 人哋分開個腰帶都仲係好薄㗎，佢唔係搵有大抽嘢喺度。 唔係佢個肚腩已經有脹，仲要加埋啲抽嘢更加勁。 好、唔得，真係接受唔到啫。唉，大家 我覺得個肚號位好似人哋綁一條即腰包擺咗個位咁，我覺得。 唔好話佢個肥啊， 有個肥佬喺個腰包綁咗嗰度。 我覺得就算唔肥，我想你搵返個正常身形演，我都覺得呢條腰帶都唔靚啊。 係啊，唔靚唔靚。 唔靚啊，大佬。佢成兩個殼咁樣打開咁樣做咩啫？ 系啊， 即系嗰个中间嗰、那个蒙蒙出嚟 logo 系擘开咗两边咁样做咩咧？咁样嘅，诶、哎，总之唔得，真系唔得。不过 anyway 到时都睇嘅，系唔使钱嘅话，系咯，点都睇，系咪又睇下点咯？我哋都冇得唔睇噶啦，系咯。 嗯， 系啦，咁啊期待啦，今集真系冇小老宝哋出嚟客串啦，唉，终于玩到佢呢啲角色出场，战队啊， 加埋佢， 系争啊小老宝啊，咩话、啊？跟住有边个啊？边个啊？嗰、那个叫嗰、那个叫做小白宝啊， 系， 跟住有一个咩大眼睛啊嗰啲系嘛，系要出翻晒呢啲系嘛， 要出要出嘅， 要拍住有蒙面超人一齐出场噶嘛？咦，蒙面超人最 fit 喎、啊，因为嗰几个都系肥波咁噶，吓，跟住 B B 八都录埋出嚟啊，要啊， 唔知啊，总之都系咁啦。而家佢做呢啲都系咁样令你令到佢谈论佢啊嘛，就 系。哗众取少啊，呢、這个就俾人少啊。o、okay, k 好啦，咁呢个睇啦，都暂时冇咩详细资料啊。唉，不过见到想呕。 嗯。 好啦，咁另外有消息话咧，就嚟紧啊，甄子丹嗰套就唔系乜嘢，唔系叶问。OK， 嚟紧下年唔系今年嚟喎，今年嗰套沙窝啊嘛。啊呢、這个咩一号啊？ 侠盗一号。 一号系啦。侠盗一号咧，佢哋有人话就话 confirm 就话有黑武士， 有打威打。 我睇咧就系估有，咁到底真系 confirm 定系咩就唔知吓，但系都系大家而家都系话会有嘅，因为你谂下咧喺佢嗰个时代，都应该系有黑武士嘅。 系啊， 应该黑武士啊，争勾勾仲冻喺度，仲好作威作福嘅，咁应该系有嘅系咪？吓 系啊， 咁啊同埋佢见到有啲黑兵嘅设计，系啦、啊，真系有黑兵。咁希望唔系又系俾人箍颈啊死咗嗰啲啦，咁啊话今次都系以地面战就非常军事感，系啦，咁就系咁啦，一切嘅叙述以上就系咁啦，咁如果真系有黑武士，真系黑武士出场咧，咁都 OK 嘅，不过就应该都未必揾翻之前嗰啲、那个里面嗰个皮套做啦，因为都好大年纪，咁啊甚至乎配音你话都会唔会再揾个新人再配过啦？即係換可有機會唔係揾翻以前黑人嗰個啦，因為你都知其實扮黑揸飛頭好多人都扮得好似， 係把聲都有少少似嗰把聲就可以做到， 都攣住把聲都扮到好多鬼佬都， 嗯， 咁佢因為佢始終唔係正常聲啊，你好似又推下加下咁樣，加少演技啊嘛，都唔難扮得翻，咁佢就話都唔能夠長期再依賴佢哋嘅演啦，咁可能都仲會繼續有黑武士啊，可能其他嘅章節都係啦，咁所以都咁啦。咁同埋仲有一說就話，甚至乎我覺得應該唔會啦。佢話會有後生版嘅 Han Solo 會出場喎。咁但係嗰個時間 ，Han Solo 唔係應該係夏利信福嘅啦咩？已經 係 咯，即係佢偷 時間唔係爭好遠嘅喎。 偷死亡星屋圖應該都係 係啊，啲時間唔係爭好遠。 New Hope 即係 New Hope 之前又冇話幾多耐，咁但係幾耐都唔會好耐啊。咁你都係 會十幾年偷咗佢。 係啦，我當幾年內都係幾年啫。咁應該都 係啊。 佢都在下你信福啦，冇人係個後生仔啊！我覺得呢個又有少少好似唔好啱時間。 哦，咁唔知啊！如果直接揾第二個演員又冇所謂嘅，可能當係話係佢咁咪算。 哇！咁我真係覺得難啲啦，真係你揾邊個咧？真係揾阿 Jurassic World 嗰、那個，即係揾阿 達羅。 咁除非係佢啦，我一係覺得係佢似啲嘅咋。 唔係，我覺得係咯，有嗰種 feel 唔知點解 有啲似啊，真係係咯。 系，佢即系减咗肥抽音 keep 咗 佢。好得，而家好得。佢本来咪蒙面超人一号咯。 系啊， 系咯、 啊，好胆大个头啊！ 佢好大，佢成可以扮到 B B 八嘅个人都。 系啊， 系，佢人就喺个 B B 八啦，基本上。 系啊 ，B B 八系跟住佢个身形嚟设计噶嘛。 系啊。 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而家都仲未有定案，咁我觉得好难去。唔系、啊，因为话好似唔系话拍咗噶啦咩？ 嗯。 但而家仲未有 confirm 邊個做嚟緊嗰個 Han Solo 嘅喎，咁點會喺呢度有出場啊？ 應該唔會啦。 應該唔會啦，呢個應該吹水啊，呢個就係啦。咁不過好多我哋所熟面嗰啲外星人就好大機會會見翻咯。 嗯。 呢個唔難係咪先？唔難。咁即係會更加似翻New Hope 嘅世界，即係意思係啦。咁應該係嘅，因為佢係好接近 New Hope 嗰個時間啊嘛。咁變咗佢重現翻嗰個世界就好合理，好正常嘅。咁當然，但又有好多新嘅嘢喎。佢又話：我哋未見過嘅喎，咁就會符合翻即係沙窩個舊嗰沙窩個世界觀嘅。咁佢哋就咁講。咁但係唔係又唔知啦，到時睇啦，係啦。咁都有啲好奇怪嘅兵種嘅 嘅頭盔嘅，見到特別係啦。咁不過佢係咪嘅都唔知啦。OK， 咁到時睇啦，都係講嘅啫。OK， 咁的確如果真係有班黑武士出場啊，的確都過癮嘅，係啦。 同埋甄子丹打翻一場啊！ 甄子丹盲嘅好似係，唔係啊，真係嘅，好似係盲嘅。 揸住碌盲盒喎， 係啊，真係盲盒嚟嘅，好似係。 哈哈， 係啊，好講係咁講啦，咁呢啲當然就係未 confirm 啦。 嗯， 係啦，咁唔奇嘅，咁如果佢呢都係好，嗰隊人都係好武俠世界嘅，咁有一個係盲盒都唔奇啊，好正常係咩？ 係。 冇嘅， 似啊，系啊， 睇少盲嘅人喎，咁你喺武侠入边盲嘅好好打嘅喎，可以。 唔系，如果有 force 嗰啲可以就睇 冇 嘅， 冇 嘅， 佢哋唔系 Jedi 嚟嘅。 唔系，即系我知道，但我话如果唔系嘅，有 force 嘅话都唔使睇嘢都打到 啊。系，佢人类嚟嘅呢班人， 嗯， 即系班异士嚟嘅，但唔系 Jedi 嚟嘅。唔系咁你不嬲喺 Star Wars 世界就唔系得 Jedi 先好打嘅啫，咁你。咁你好多人都好打嘅，咁唔係關事嘅，係咯係咯，唔關事嘅。即係佢呢啲好打當然唔係去咗 Jenner 嗰只啦，即係但係即係講正常冇打嗰種打咯，係咯。正常開槍啊、打功夫呢啲都 OK 噶，唔代表嗰個時間唔會有啲咩人嘅啫。 嗯， 咁咯。Anyway，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就咩咧？係咪啊？巴巴托士啊？ 係。 巴巴托斯就變咗托斯嚟噶，就有 啊，好似話勁插喎啲手指， 又唔係好勁嘅，跌穿誒幾多啊？二十點啊？ 咩二十點唔係佢幾點㗎？唔係 兩點啊？ 兩點啊？跌穿係嘛？平均四點到啊！之前平均好似多數啲高達嗰啲動畫，好似我見到 跌穿幾多點啊？睇下先，冇講。 你睇得到？ 冇啊，冇哦，係啊，佢話最初有 2.7。 系，已经好低噶喎，俾近啲。 穿二啦， 系啊，好低噶喎，已经算，近时有四喎，应该正常。 以呢个剧嚟讲算啦，算啦，系咯，因为冇留跌穿二咯，高达系咯，同你放喺呢啲时间做，你咁讲啦，佢咁讲， 嗯， 系佢咁讲，咁我唔知啦。咪早笑你话咩嘛？话成日都系影住我教客户啊嘛， 系啊， 唔系影住我哋打啊嘛， 系啊，冇啊，啲人打咯。 影得最 幾集冇打過啦，下集有唔係下集有打咯，跟住但係之前幾集都就係講喎。 出得最多嘅場面嘅場景啊，就係格勒多。 嚇！係 啦，咁啊都有啲人話蘇個格勒仔加小富富會好睇啲。 唔知啊，咁中意 啊嘛，係咪格勒？ 咁中意一集一怪咁冇辦法啊。 嗯，唔係佢成唔係一集一怪問題啊，佢話幾集都冇戰鬥啦咁樣。 嗯， 咁但系中意嘅人就话唔系啊，呢啲咪真实系咯、啊，咁你就系好就系、是、真实嘛，即系讲政治人性、社会问题咁嗰啲。 佢有拆庄教和啊嘛，咁做咗。 系嘛，做埋呢啲啫嘛。 系啊，咪拆庄教和同埋自己爆自己垃圾桶咧，就话人哋恐怖袭击啊嘛，咁样。 有冇袋都有冇屎啊喂？咁呢啲就。一路睇啲人，甚至乎有人睇到香港嘅写照咁样喎。 哦，系啲人咁讲啊，咪 起革命咁样吓。 吓 咁啊，咁啊，咁几好睇啊？点解唔好睇咧？好有 哦，咁啊，哦，咁啊，香港冇射杀啲人，应该都死晒嗰啲。 系。 系啊。 咁因为未有头先我哋讲嗰个条例，佢 care 晒自己人权啦。 吓。 系啦。 唔系咁另外如果讲翻其实。模型啦、啊，咁見到佢有啲新形態啦，其實 模型 即係巴巴托斯，唔係巴巴托斯係之後佢而家有個新形態係啲甲多咗，即係個膊頭無端有啲甲，但係好似啲形狀都係攞迪基嗰啲甲咁樣裝上去嘅。 你嗰係畫出嚟嗰幅圖定咩？ 唔係就是、模型話之後出新形態嗰個巴巴托斯。 我見到佢畫出嚟，佢就係遮翻曬所有嘢，變翻曬好似零零嗰啲機咁嘅樣喎。 哦，系啊，咪啲装甲多咗，遮翻啲油压管位咯。 我见到油压管，有翻腰喎。 吓、啊， 系咪真嘅呢、這个幅图？ 我唔知系咪你睇到，即系将模型嗰个会有咯，即系佢啲甲多咗。 系画出嚟嘅啫，幅图。 吓、啊，咁佢有冇拎咗嗰次嗰个箱咁嘅嘢？ 我冇啊，冇见嗰张。 咁冇啊，佢又好似有啲新武器咁咯，系只脚无端变咗形状，系着咗高踭鞋嘅，唔知点解。 系，咪好少啲人问、啊、有冇第二季啊嘛？话呢套嘢。 吓、 啊。唔会冇啊，冇咪真系腰斩。 系啊， 点会冇第二季啊，大佬咁衰咩？ 咁短？ 点都唔会啦、啊，因为点都有。 地球未到嘅啫，收罗。 系，点都有第二季嘅应该。 吓， 唔係，跟住另外之前講過嗰隻綠色肥嘢， 哦，即係 NG 啊嘛？你話係嘛？ 嚇嚇，跟住如果佢出 H G 一比一爆嗰隻咧，佢係對應而家新嗰隻，變咗做誒即係啡啡地色而家新 M G 係嘛？你講 唔係 M G 嚟㗎 ，H G 嚟嘅 啫。H G 點樣一比一爆咧？ 一比一百 HG 嘛，有一比一百 嘅。百 HG， 好、哦， 系啊， 哦， 系啊，即系佢系佢俾咗两套甲，你可以将个骨架换咁样，跟住可以对应一系变肥嗰只，一系一变瘦嗰只，咁都得嘅。 哦，即系个骨架系用翻，你知个身啫，系嘛？ 系啊，个身咯，佢啲手脚我唔知啊，可能佢有啲位可以整翻， 掹翻长， 教翻啲位啦，系啊， 掹翻长啊， 系啊，啲手脚可以增长或者缩短啊，可能 系， 但系个身个骨架就用一个嘅应该。 咁但系嗰只有四隻手嗰个状态系咪另一副模型嚟嘅咧？ 唔系，唔系佢啊！ 但我见嗰个模型本身系啡色嘅，唔系绿色嘅。 哦，唔系，佢咪拆晒啲甲，咪即系绿色嗰只系青蛙拆晒啲甲，之后一咪装咗变咗条啡色咯。 但系佢个模型跟翻嚟冇理由有唔同色噶，即系如果佢 模型自己，哦，唔系你一比一百嗰只佢系外甲装上去噶嘛，佢有个骨架噶嘛，咪啡色咯。 咁、哦、但佢用翻嗰啲件嘅时候，嗰啲件点解会可以有两个色嘅？ 唔系，佢啲件系两套件嚟噶嘛，而家。 哦，两套件嚟噶 ，OK。 吓吓，即系佢嗰啲外甲系另外一套件嚟噶嘛，即系。 哦，咁样啊。 但系如果 HG 嗰啲一比四四就系两只公仔啊，直头。 哦，我依而家系咁得意，系一比一百嗰只唔系 MG 嚟噶，原来 HG 嚟噶。 系啊，都系我只一比一百 HG 咯、哦，即系 MG 好厚啊嘛。次次都是套嘢做完之后先有啊，差唔多。 一比一百嗰只包包托斯即系都系 H G。 H G 系啊。 哦，咁得意。啊，以前啊，一 H G 通常都系一四四嘅啫嘛。 好、哦，唔系而家佢一比一百系 H G 嘅。 开始咧系呢套嘢开始。 哦，唔系，嗰阵时 Sit 都有嘅。 Sit 都有一比一百嘅 H G 嘅咩？ 系啊。 诶、欸，咁嘅事？ 系啊，有。 哦。OK。 系啊，咁啊见到佢咁同埋。另外即係见到新嗰啲機咁啊面具佬嗰部有少似機動戰艦嗰部劇場版嗰個敵機嗰部紅色嗰個啊。 敵機啊。 哈哈咁啊都係怪怪地啊瘦瘦地咁啊。咁、 嗯、 其余嗰啲差唔多咁但係呢隻反而我對呢隻即係呢隻青蛙再變呢隻啡色呢個有啲興趣喎反而一比一百啫。 買 一隻可以變咗兩樣好似幾個人。 喔真係幾抵玩。 吓，唔系嗰个特别咯，同埋而家佢变咗啡色呢个新形态嗰个，佢有四只手噶嘛？ 系啊， 吓，跟住有把大斧头，无端好似即系点讲都几 OK 嘅，我觉得。同埋个头又几怪嘅，佢又可以即系个瞄准器嗰度可以吸翻落嚟，咁啊变咗好似毒眼咁咯。 嗯， 吓，咁对啲机设 OK 嗰啲人都话，不过有好多人都而家嫌套嘢闷啫嘛，佢哋。 佢即系讲人。其实套个古仔 系啊，啲机系即系外用嗰时先有啊， 系真系机嚟嘅， 系啊， 咁变咗中意先得啦，系咯、啊，不过买其实有人中意嘅，好多人中意添，系咯、 啊，系，咁你都话咗你中意嘅话，你好难话讲出嚟，点样同人哋讲？ 冇话题啊，即系中意咪中意咯，你反而系闹先多人讲啊，系啊， 系咯、啊，你闹好多嘢就闹嘛，咪多人留言咯。 即系唔够 noise 咯，即系套嘢可以 讲。系啊，咁啊而家你话好似即系点讲日本系突然特登做衰佢，我哋迎合啲人咁，好似我感觉上而家。 嗯，其实都系噶。 系咯，咪走向呢方面咯。 而家啲人好难 pit 嘅，所以都话即系动画会死都系咁上下。其实除咗啲从业员唔想投身之外，啲观众先系最大嘅问题嚟嘅。 唔系佢做好嘢系好难得到咁多人认同啊！翻去做衰嘢，个个都即刻走出嚟。 冇错啦，好啦，咁 anyway， 咁除咗呢个之外，有冇啊？ 哦，如果你话玩具派咗系今个礼拜，嗰只 SHF 嗰只 Hulkbuster 啦，系，哦， 系派咗啊，咁啊2000几蚊咁，即系 OK 嘅上色就，咁啲活动都 OK 嘅，不过你系，我觉得怪就系、是、当你咧。只嘢著咗燈之後咧，如果你隻手係張開，即係好巴柴張開手嘅，你會覺得好怪咯。點解會壞咗嘅兩隻手嘅？ 真係個手嗰個燈係原來唔識著嘅， 冇得著嘅。唔係之前其實知嘅，不過咧到你睇嗰時會覺得怪咯，即係佢連佢扮著燈嗰啲顏色都冇嘅。 係啦，你 即 係都扮下 灰色，佢係起碼油翻啲色上嗰度啊。 都冇啊。咁但係佢啲人如果讚嗰啲人咪話優點咪佢啲手指識咗喎，因為但係因為就係手指識咗佢冇著燈，但其實我應該我嗰有問題嘅，佢應該俾第二對手你換咗佢識著燈咯，應該。唔係即係咁嘅價錢收2000幾，竟然係咁樣，我覺得係即係都係偷工減料喎。 唔係因為佢最失敗就你好象徵性㗎嘛，佢嘅手著燈係啊，大佬啊。 嚇嚇！ 即係你諗下啦，佢全身嘅燈，我當你我就係唔會做足俾你㗎啦，我唔做足，但係心口嗰盞燈同手掌嗰盞燈先可唔可以冇啊？你反而隻眼都唔一定要著燈啊，調翻轉。 嗯。 係咪先？ 但是佢反而是 最象徵性嗰度唔著燈就真係呢下咪失敗囉。 係囉，應該換手，我覺得佢應該俾。 即係冇㗎，你 Iron Man 公仔識著燈，咁通常心口嗰一定識著啦，手掌嗰啲識著啦，就隻眼真係唔係個個會整著燈俾你㗎喎，係咪先？ 嗯。 係囉，咁但係你偷工減料呀，你都唔會偷個手掌個眼呀，大佬嗰眼就最唔偷得嘅，你就偷 眼。因為佢用咗另外一方面，佢就係諗住整活動手俾你嘛，如果佢唔係活動手，換手汗都會著到燈，我覺得。 係唔知，總之呢啲就係你玩嗰個人一定唔鍾意嘅，你咁樣。 嗯。 係失敗位嚟嘅呢啲，一定係係咯。咁你話佢咩嘛？話因為佢嗰時套戲做嗰陣已經一早收訂啊嘛，係嘛？即係如果佢而家先至當係普通貨賣出街，有啲遲啦。講真呢隻嘢。 係，咁而家佢嗰啲其實但其他啲未出嘅，因為好多都收曬訂，準備出咯，就好快。 你話如果而家係出一個產品咁就咁出街，我覺得有啲歐咗啊！講真。 哦，咁佢其實而家多數都收咗訂先嘅。 係咯。 係，咁同埋如果你話另外玩具，仲有即係神聖衣嗰只巨蟹座啊， 嗯， 星矢嗰只，咁啊靚係靚嘅，不過點講咧，因為個勢冇咗啦。聖衣神話就咁，其實好多人都係想等佢插水喎，而家其實。 哦。 係啊，即係冇咗，就算黃金而家都冇咗支持嗰種即動力啊！啲人買好似即感覺上，即自從過咗獅子嗰度，即嗰陣時好貴，成1000蚊一隻啊嘛。咁佢後屘再版咪而家平喎，平咗半。咁跟住嗰啲白羊嗰啲又開始跌，同埋套嘢唔好睇，你知啊，啲人套嘢唔好睇就咩噶。 哦，當然啦。 吓咁同即系点讲，出就出得几靓嘅，不过系都系睇下重唔重要咯。兼且已经可能而家啲人有普通十二星座咁啊，好似多咗咁样，冇乜欲要呢套啊，因为出太多啦，其实。 嗯。好，咁啊，不如介绍一个一比一嘅东西俾大家啦，好嘛？ 嗯。 呢个未来回到未来啊，嗰架车。 系真车啊！ 真车，真系车。 系 真嗰架 ，OK。嗰、啊那個叫咩 ？De 啊，好粗口咁啊個名嘅 ，DeLorean 啊，係咪？係咪咁讀噶？我哋 唔知喎啫。 DeLorean 啊，嗰個車就話會再出，但係點解佢話要成$100,000嘅？ 咁貴？ 係咯，咁貴嘅咩？ 唔知喎、 啊。我哋聽眾網友話二手係幾千蚊嘅。系咯，即系围翻都几万蚊港纸嘅啫，即系如果讲旧嘅啫， 系， 即系呢个系新出嘅，呢个系再出嘅 ，OK， 咁、 嗯、 我唔知道有咩唔同嘅， 唔知道个引擎转咗， 我真系唔清楚、啊， 就个引擎转都识飞啊嘛，我个车本身个车架系咁都系望嘅， 唔系佢好靓嘅，佢个车架好靓嘅，系啊， 吓， 唔知道啊，咁呢架应该系咪都系照足以前嗰个样子做噶，冇理由系，系咯。 唔知啊， 唔好清楚啊，所以就唔知点解卖到咁贵。不过系因为真车嚟嘅，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咪大家可以买个二手嘅玩下咯，都可以睇个装翻个搅拌机后面嘅，系咯。 唔系我嗰时要买二手，反而系阿拓喺阿八六多人买喎。我嗰时坐嗰时好多人买二手啊，周计，仲要炒得好贵、啊，原本好似唔知超平，可以抌。即係劏車冇人要，後屘炒好似成$100,000喎。 有人買，有人揾窿窿油噴到個車頭個黑色嘅。 哦， 我肯 唔係你， 我肯定 跟住咪自己黐翻，即係佢黐翻咯。彈卷豆腐店個字咯，啲人。 我肯定佢自己噴嘅嗰個黑色係， 嚇、啊， 好核突嘅噴得。 佢黐翻個彈卷豆腐店。 黐到爆炸啊！大佬真 係。我嗰陣炒到好貴嘅嗰陣時。 使唔使扮埋墨魚嘴揸啊？揸啊！真係。 要整埋个墨鱼嘴喎， 嘴啊，记得摆盘豆腐喺度啊。 有杯水要擺。转弯时唔准倒死啊！ 香港冇秋名山喎，点算咧？ 唔知啊，飞鹅山啫。 飞鹅山。O K， 系，系嘛 ？O K， 咁啊，嗰下 Back to the Future 车真系几靓嘅，讲真，都话真，我都唔想买新啦，如果讲到咁贵系咯。 嗯。 系咯，唔系真系几靓啊，唔系讲笑，真系几靓。佢真系冇，佢冇上油嘅喎，佢净系磨砂嘅嗰个银色嗰、那个，即系嗰个金属嚟嘅。 系。 真系几靓啊！啊、 嗯 ，anyway 啦，系好经典嘅。我呢、這个呢、這个如果你买架咁样成系真车咁样咧，我呢个又另类收藏啦，系咪？唔系你净揸噶啦，到时点会唔都摆喺度睇咩，大佬？即系拥真系真正拥有呢架车咯，可以。咁 啊， 啊，相对系佢有佢嘅价值嘅本身都系咯。 嗯。 都平平啲买下二手 ，OK。好啦，咁另外我见到有个好奇怪嘅东西，叫咩战国艳舞啊？咩啊？点读嗰时 K I Z N A 啊？点读噶？ 咩啊？ 吓咁呢个其实系呢个咸蛋超人十勇士喎、 哦。系。 咁就唔知点样 crossover 呢个战国嘅嗰啲古仔喎，即系佢当咗佢哋人咁样嘅，即系挤落去挤咗去嗰啲战国时代咯。佢哋咪真田十勇士啊嘛。 吓。 系啊，成摆咗战国个世界度啊，系啊，将咸蛋超人，但系佢哋人咁大嘅啫。 嗯，但系咁嘅样。 咸蛋超人咁嘅样咯，但系佢着晒啲古装咁咯，都几九唔搭八噶。咁啊 game 一个啦，咁系唔知啊，都几无厘头嘅大佬吓。咁啊真系有乜嘢仲唔可以 crossover 你睇咗就吓， 都得， 即系任何嘢都可以 crossover 嘅系啊。咁啊，但系好怪咯，我觉得系咯。 嗯嗯，冇啊，都系搵啲嘢咁样。 吓、 啊，而家系要搵啲人哋识嘅嘢再摆落第度搞啊，好难再有新一个。嘢摆出去啲人会留意嘛，因为 系嘛咸蛋超人神雕噶嘛，咸蛋超人射雕噶嘛， 即系你拎晒角色就去再 系、啊、大佬， 唔系即系咧而家我哋之前都倾过，啲人咧咁中意二次创作就因为佢已经有第一已经识咗呢样嘢嘛，咁佢先会留意嘛， 系啊， 系啊，你如果新嘢嘅话，鬼知系咩？ 条桥根本就系留俾高达条桥嚟嘅， 吓， 即系不过今次玩咸蛋超人啫嘛，系嘛？ 出嚟晒啦！ 但佢唔系 Q 版嘅，啲下话怪啊，系咯，佢 Q 版 OK， 唔系 Q 版嘅。咁啊 ，anyway 啊，唉，都中意中意啊，我系打个突啊，真系睇到。 我唔反买呢啲都系咁啦。 anyway， 唔系高达玩我嗰唔知唔会抗拒，但系好似呢啲玩我，我 哦唔系，咸蛋超人 Q 版嘅都 OK 噶，嗰啲咩武斗传嗰啲咩话？都着到好似星矢咁着晒甲嘅咧，但系佢系半 Q 版嘅咧，龙珠身形嘅咧，画到佢 系 OK 啊，都 OK 喎。 我唔知啊，但系反而高达啲 Q 版嘅，无论系武者或者骑士，我都接受到。反正呢啲， 但系佢等身比例一定唔 OK 啦，系咪？ 等身比例唔系咁高达嗰时出嗰啲武者高达都几靓噶，我见到。 唔系，如果你摆喺个古仔度，你得唔得？ 古仔怪啲啦，识讲嘢就唔系好得。 你如果你摆喺古仔，你就真系机械人嚟噶啦，系咪？即系应该系有个刘备走咗上去揸住刘备高大咁啦，应该系咪咁啊？ 哦，系啊，系啊， 唔系即系刘备高大自己喺度讲嘢，当佢好似柯柏文咁啊，怪啲咯，咁就怪啲咯，啊，咁啊怪啲啦。Anyway， 系啊，啊头先讲漏咗又讲 X 号嗰阵，佢今日喺香港都发现呢个不明生物啊嘛，系嘛？ 系。 唔系咩？有啲人食咩白灼虾定咩食咗有条虫啊嘛，话好普通嘅虫，话攞去咩？ 哦，验唔到啊，唔知咩品种啊！ 哇，犀利啊，真系，系咯。 香港我唔知可能受辐射影响变咗种咧。 即系香港都要开开 X 号啊，我觉得系咯。随住美国嘅 X 号再开，香港都要吓。 吓，唔知啊，咁好多事都唔知咩嚟，变咗种嗰啲嘢。 咁死事咧，又见到有啲都陆续有少少宣传出啦。咁我唔知香港啲人开始知道有只咁嘅怪嘢未啦吓。 知道人就知道，唔知人繼續唔知 道。係咁噶？ 我覺得係喎。 即係啲雜誌都開始登都冇用嘅。 我覺得睇嗰啲人都係知喎，原本。 以為呢度話年初一有優先場喎、 啊。哦，係有九號而家。 係嘛？我唔知啊。 有啊，係啊，有優先場佢話。 我仲話咩唔咩一刀不剪喎、 啊， 係咯、 啊。哦，三級啊，變咗第一次。 哦，咁但係到時正式場會唔會都係？都系咁咧，即系都系 应该正常有三级啩，我唔知道有冇二级版，应该唔知，应该唔会啩，唔知喎真系。 O K， anyway， 可能都系讲下粗口嘅啫。 吓、啊，咪我谂可能斩断啲手脚嗰啲血 啊，嗰啲咯，系咯，即系嗰啲暴力嗰啲嘅啫，其实唔系啲乜嘢，应该唔系啲器官嘅，系咯。 吓、啊，应该唔会黑煞灵嗰啲咁啩？ 有啲嘢抌出嚟啊！ 死蝉会俾人倒挂咁吊样到啊！ 即成身蒙面啊，系一度唔蒙啊！ 系我穿咗咁跌咗出嚟， 唔会啊！ 我咸片嚟嘅嗰啲系。 OK，anyway 唔知好难讲。系啦 ，OK， 咁另外嗰只有一只诶，嗰只乜鬼啊？哇，好靓嘅，嗰只机动诶，战斗机动啊！ 系你话食活嗰只？ 系啊，嗰只叫 Super Minipa 嘅呢度系嘛？即嗰啲叫 mini 牌就係平時出戰隊㗎嘛，好 cheap 嘅，喺食碗咁嘅戰隊合體好 cheap。咁而家將啲叫 super mini 牌就好靚嘅。咁啊，最後幾度見到佢上咗色啦。喂，真係都得喎，仲當然暫時官圖啦，但係喂 OK 喎，真係。咁呢就最搞笑咧，就話公布就下次咧會係將會係一隻紅色嘅巨人嚟嘅，唔知係咩嚟嘅。 都係呢個系列 嘅，打曬格仔嘅，係啊，咪即都係呢個玩具系列咯。但係另一個卡通人物你係邊個嚟咧？咁大家竟然就估緊應該係傳説巨神。 是。 是啦。咁啲人话咪好大只。 嗯。 是囉。咁我唔知啦。是囉。咁到底唔系分几多盒嘢嘅呢咁样。咁 前几贵嘢先将要。 传说巨神系唔系呢个价。传说巨神系三架车合埋嘅啫嘛。 是。 咁但佢呢个都有六即系点讲佢都有五盒嘢系咪 是咪冇数。 另外嗰几只系啲细嗰啲嘢嘛。咁呢只嘢其实系两架机啫。是囉。 系咯，上下半截咯，系。 传说巨神又冇话佢净系出个传说巨神，咁如果唔系一股系传说巨神，又系红色噶嘛，个膊头又系有啲夹起嘅，咁系咪呢个机会比较大啲？系咪？即系咁估啦，咁估啦， 系 咯，唔系你有可能系个战斗机同嗰只武男都得噶。 系啊，我有谂啊，头先系咁讲，我以为话同系列系咪 都系红色嘅 啫，同嗰只武男 都系有机会噶，有机会嘅。 系 咯。唔係，其實佢冇話係紅色，不過嗰幅相出嚟係打陣格仔，淨係見到紅色啫，即係話佢隻底膠係紅色， 係 或者係咁啦，咁啊，大家就估係傳説巨神，即係咁啦，即係咁啫，未知嘅，未知嘅，有謎嚟嘅暫時係， 嗯， 就冇啦，咁啊，即係好多啦，係咪啊 ？OK， 咁啊，另外就係咪要報少少就咩咧？就伊藤計劃就好似繼續啦，就下一套戲咧就叫和諧啊 ，Harmony 啊。就喺2月25号呢都喺德福啊做嘅。 係。 都係淨係德福啫講明獨家上映嘅。 真 係慘啊真係。係啦獨家試外都未得一間院做獨家上映嘅真係。 我冇啊呢啲當嗰啲。 係啦。 你當電影節係得佢要做。 唉真係慘啊真係。係啦。咁 anyway, 咁大家如果都覺得上次到師姐帝國 OK, 都要睇下呢套啦 ,ok? 咁呢套唔係講古代嘅。又完全唔同 setting 唔同嘅世界觀嘅，係啦， 係 個新全新人嚟嘅故仔。咁啊呢個就真係啊，伊藤佢話即係自己寫嘅。上次嗰個係佢死後，即係經過佢個朋友去幫即係再去寫噶嘛。咁所以其實就唔可以話係佢個人作品。咁呢個和諧咪再跟住其他幾套就係真正係佢嘅作品。咁啊再睇真啲伊藤佢話嘅天才嘅部分都喺邊度啦，就未知啦。OK， 咁但係依然係好勁嘅，即係。班底去搞嘅，系啦， 嗯， 即系话作画监都系以前搞阿基拉啊嗰啲嘅，咁样嘅。OK， 好，咁啊有冇其他嘢咧？我都冇留嗰啲咩消息啫，有冇咧？ 有冇咩消息先？仲 冇啦。其实如果我 mark 低系呢啲咧，我睇下会唔会 Facebook 仲有啲啫。冇啦，其实好多资料成日都冇讲嘅，你讲英岛一号都讲漏好多嘢，唔使讲啦，系嘛？ 嗯，唔使啦。 即包括英岛一号几时出场补翻两句啦咁就系呢个藤冈宏啊，就炒咗车就好翻嚟咧，就去做呢个第40同41集嘅蒙面超人嗰阵咧，就再出现嘅时候就系英岛一号嘅颜色，系， 嗯， 系啦，咁啊， 哦，咁即系个古仔喺度，去咗外国翻嚟变咗呢个色， 系啊，佢古仔就话佢去咗外国啦，梗系唔系话去炒车， 系啊， 就变咗呢个色啦，咁佢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又去到50几集就又系，即系跳咗几集，即系佢已经变咗新一号嗰个色噶咯。 系啊， 咁又唔知点解喎，但系后屘咧就有解释翻咧，就系话原来系经过再改造嘅。 系啊，佢话两个再整啊嘛，即旧二号都变咗新二号啊， 系咪？系啦，就佢就俾阿 Soka 哋再改造喎。系，佢就话唔知点样，佢凭住佢个意志力可以抵抗，即系佢即系改造完之后未洗脑又俾佢走咗，真系咁着数嘅，似啲咯。 次次都食霸王餐，食完之後唔俾錢嘅啫。 唔松啊，大佬次次都喂做完手術都唔交手術費啊，我彌補少少，大佬佢成日派啲怪人咯，其實想追數啫嘛，原來 係嘥幾多錢成個組織。 咪咯， 嘥幾錢嚟整？ 你唔緊要，你唔幫我哋做嘢，唔該埋單啊啊，成為啊啊，唔好貴咧嚇，十萬啫，大佬都要俾噶老細。 跟住佢話一個分都冇俾，仲要打爆埋佢哋。 係啊，冇錯啦，跟住嚟追新數啊，林真紅友，你被告咗俾風雷電啊，跟住個二號又係咁啊，跟住 V3 啊仲衰啊，走佢哋自己走，因為佢嗰個地方用曬啲嘢嚟整啊。呢個就自己有自己有人用啊，幾賤格啊！你話無面超人啊，即係如果你從企業嘅角度嚟睇，真係即係其實阿桑卡真係冇問題。係 咯，三多千培育個人嘅，之後仲要係咁對付自己啲員工啊，真 係。係我點解咁中文？你攞翻錢，你唔使打嘅，唔使拉打八叉，唔使拳打腳踢啊，大佬，仲要一齊啊 ，double 拉打擊嘅。就是咁啦 ，OK。 咪派親去追數，好似俾佢對冧啦。 冇錯，追數集團啊， 點死曬啊？最尾俾佢對冧埋，點 換咗第二個幫再繼續追啊條數啊，都係追唔到嘅，仲不斷出現呢啲咁嘅走數無面超人啫嘛。 啊，近時超和嗰時全部都係咁，全部都走數啊！呢班友， 全部都走數呢班友。咁啊 ，anyway， 就補翻。好，有冇？ 好啊。 冇啦冇啦，唉又講又過曬鐘嚟啦，所以話短啲，都唔有得唔有得唔好長，有得唔好長。好，有冇特別冇啊？ 冇啊， 冇啦， 下禮拜。 好，下個禮拜咁啊，賀歲片啊嘛，係嘛？ 嗯， 係嘛？唉，我都唔知道去咗邊啊，嗰啲咩資料係有啲咩咧？ 有啲咩？ 即係應該有呢個賭城風雲啦、啊，咁啊大家又話霸睇啦，咁啊 霸睇啊， 中意啦，係啦，唔係佢霸戲院睇，老番唔霸係啊。係咁講佢哋係咯，咁死侍就有咩啦？頭先講過啦，有呢個優先場啦，即其實都有，原來都係有嘅。 有啊， 正片就未係，點解再下個星期？咁就有美人魚啦，係咪啊？ 係啦， 好似仲有第二啲嘅喎，但係我唔記得咗有啲咩啦。係啊，白骨精啦，係咪啊？孫悟空啦， 即係記啲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啊嘛。 係咯，咁啊，杜汶澤嗰度有冇香港有冇在？嗰度講佢 香港嗰啲 有冇 上？係好見喎。 去邊位度啊？去咗馬拉定邊度？边个喺度咧？嗰套咧， 系咯， 但系嗰个版我又 ，anyway， 唔系佢话有做嘅，不过可能唔系新年做，有机会，可能你知道有时佢 suppose 嗰度贺岁，但系香港可能之后先上嘅，有机会，好似又唔觉啊，唔觉有啊，系咯， 唔觉， 仲有噶，仲有啲噶，不过 anyway 我唔知啊，唔知道有啲咩啊 ，OK， 咁啊、主要系头先讲嗰啲啊，咁啊二月十一就有死侍啦，真系，咁啊二月十八卧虎藏龙二啦，二月廿五有丹麦女孩啦，三月三咪有呢、這个都是《智囊三百》的兩套啦，就是埃及神戰啊，就鬥呢個嘅倫敦淪陷嘅，係啦。咁另外就有嗰套《末世街十號》啊，即係話 Coverfield 拎呢個十號啦。咁其實到底同以前怪獸片嗰度有冇關係，就都係一個謎。咁啊，但係係咪真係咁快做咁追得咁貼香港係啦？唔知道其他啲時間有冇再褪？咁就三月十號赤城者末世醒覺，三月十七就係傲慢與思辨嘅。咁三月廿四咧就係萬眾期待嘅呢、這個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啦，係啦。咁啊同埋呢個阿耶穌啊少年尼賽亞嘅。咁啊四月廿二就係Huntsman 啦，即係獵人啦，係啦。咁啊但唔知點解個女巫咧上集個女巫即係白雪公主女巫，跟住變咗全金色咁翻翻嚟嘅。 我咪成日講話變咗金色。 就点解咧？ 就佢应该系唔知佢应该系冰雪女王用啲法力令女复活，我觉得系。 即系其实佢唔系真身嚟嘅，你知？ 应该要搵啲方法令女复活啦，我觉得。 哦，所以就变咗做咁啦。 变咗金色啩？ 唔系你睇落去，佢系劲过冰雪女王嘅。如果睇个画头。 唔系，咁佢系假姐嚟噶嘛？呢、這个话。 哦 ，OK。 冰雪佢个妹啊。 即系点咧？即系似乎冰雪女王本身本来唔系坏人嚟嘅咯。 啊、感觉上睇好似系咯， 系好似其实佢系好人咁。Anyway， 咁啊，期待佢呢集会唔会唱呢个咩系嘛？唱嗰只咧，咩 Let It Go 啊 ？Let It Go 啊，系啊。 OK， 五月六就系呢个嘅美国队长三系啦。五月十九啊，变种特工就天启灭世战。六月九咧有忍者龟二啊，微影突击或者有呢个魔兽争霸啊。呢、這个唔好肯定，即系 War Cup 啊。 咁7月21就係香港奇遇記超域時空。8月4號呢有呢個自殺特工啊，呢個超能部隊啊。我拜隊威呢覺得嗰套呢進入條魔有啲想扮呢個 Super Squad 咁嘅，我成日覺得。 可能都係搵呢啲一扎。 佢好似係啦，一扎人咁，又好似中間有啲人係 一條人 啲壞人咁樣㗎嘛，係咪係咪，但係 起碼有Captain Cool 啊 ，Captain Cool 啊， 系啊， 完全做唔到嘅，但系个气氛 OK。唔系补多句啊，即系头先唔记得讲，系我睇咗成日嗰句，好似都扮啊，系咯，扮懒坏啊，咁嘅其实又系救紧地球啊呢个。OK，anyway，OK， 咁冇啦，咁其他啲人未知道咩上演期系嘛？ 嗯， 天煞二未知啦，系咪？冰天雪地八恶人好似咪有啊？ 有， 几时啊？都就到啊，唔记得咗几时啊 ？Anyway， 唔紧要啦，系咯。泰山未知几时做啦，怪兽与他们的地震话11月17啦，唔知系咪啦。鬼屋惊恐十六就二就系话6月啦，又未知实情啦，实期啦。咁就奇异博士即系 Doctor Strange 系未知嘅，但系应该今年香港都会做系咪？应该都会跟住做系咪？应该年尾 呢啲应该会做啊，点会唔做？ 点会唔做啊？系啦，咁至于呢个 Star Wars 嘅嗰套都未唔知实质日期咯，咁就应该都系年尾噶啦，系咪？即系头先话 之前好似都系想十。之前講嘅想都係好似12月 17日嗰咁樣。佢好得意呀，佢哋話下次嗰套真係正式星戰嘅第八集呢，佢哋話都褪返去12月做嘅。 係。 本來話5月就做嘅，如果話褪返去12月，佢哋就 話。佢變咗一年一年咁。 冇錯，佢話係嗰個檔期比較適合，但啲人就話佢其實係因為改劇本咁樣嘅。 嗯。 咁但 anyway， 咁我覺得嗰個檔期都唔錯嘅，咁你聖誕前都的確係一個唔錯嘅檔期嚟嘅。咁或者今年呢套 哦，咁好啲，你全部啲 Marvel 超人或者咩嗰啲好中意響五月谷晒出，咁有啲響聖誕都好啊。 都好啊，係啦係啦。咁今年呢套都係啦，係咪應該係咪？甄子丹呢套 係應該都係十二月 咯。咩合道一號啊？叫做合道一號。 應該係合道一號啊。 唔知香港實質咪咁譯啦，暫譯。 唔知啊，到時係暫時譯。 紅曬啊，可能到時候係啦，又懶型噶嘛，係啦，會唔會葉問四啊？係。 葉問四。 會唔會？我驚係嗰啲葉問四支係嘛，星球大戰之類 㗎嘛。太空葉問喎、 啊。太空葉問啊，決戰死亡星嗰嘛之類㗎嘛。大戰得冇事嗰嘛之類㗎嘛。我驚下面係咁寫呀、啊、大佬。嗰個 title 係呢個。 唔係佢個宇宙最強啊。 係喎、啊、宇宙最強喎、啊、係喎。 係 喎、啊。成個 K 叫宇宙最強。 係喎、啊。 跟住下面啲十梯圖啊，決戰黑武士係嘛？ 係咯， 打爆 星星 啊！點知套戲入邊出一出兩出嘅咧？唉、哎，真係慘嘅，就到時睇啦。咁我諗都唔係出兩出嘅，應該點都係其中一個主角嘅，應該 係 係啦，應該都係嘅，因為你 係啊。不過佢呢全部啲角色應該都死嘅要。 哦，講咗明係啊， 係咯， 佢嗰時都話明， 即係佢嗰時講過話，全部攞呢個地圖嘅。 死曬， 都係死噶嘛！ 死曬，即係其實我覺得個古仔會有啲似咩啊？似十月圍城啊， 嚇， 係嘛？ 都有嘅， 可能逐個犧牲嘅， 係啊，都係佢做一個 mission 咁死曬啲人咁 啊！或者佢哋唔係一齊嘅，可能佢哋真係十個人係即係可能唔識嘅，本來咁會唔會就係為咗呢件事咁全部死曬咧？即係互相去幫， 都係草人嘅嘢走去做呢個 mission 咁樣。 佢咪啲草啊？你得十月圍城條橋唔係草人嘅。 嗯， 佢中間都講到， 即係我話喺個 mission 直接啲人突然間鋪頭咁樣，即係做就呢件事咁啊。 即係你十月圍城，佢係班人其實都唔係一齊噶嘛。即係黎明係最尾先至出嚟嘅。 嗯， 係咯，但黎明最誇張噶嘛，因為喺套十月圍城，佢係直情係華英雄咁噶嘛。 唔係最好打噶嘛，啲一嘢打落去爆磚咁樣，好似有氣咁。 佢直企喺個石獅子上面，仲唔係華英雄？ 係啊，最勁佢啊， 係咯。即佢嗰啲角色就唔係話係一個 team 嚟㗎，其實唔係一個 team 嚟㗎。佢真係慢慢受到之前嘅人嘅犧牲去感動啊，咁佢都要即出一分力嘅。即可能係呢種故仔嚟㗎喎。即佢未必係一個 team 嚟㗎。係， 可能唔識㗎嘛，大家。 可能唔識㗎，其實。係啊，咁佢慢慢有啲人開始被即可能見到嗰啲人咁即咁偉大啊咩咁，佢咪自己都去捨身啊？唔係好睇嘅，如果講咁好睇啲，係咪？好過你話喺度 recruit 佢哋呢啲囉，你覺得有啲老土啊大佬。 心足球啊變咗 係。唔知 anyway 唔知佢點做啦，我諗唔會太差嘅，應該唔會太差嘅。咁大家睇啦，係啦。呢個係全新原創故事嚟嘅，係啦。 嗯。 應該冇話基於啲乜嘢啦，純粹係基於之前。 我咪補完翻之前佢講。 基於一句說話就係呢、這個呢一、這個死亡星嘅嗰、那個即係嗰個設計圖係。 是偷牌。 是一班人犧牲了自己得 的。是犧牲自己的偷牌。 所以你們不可以塞了他。是啊。咁而家今次就做翻出嚟。咁其實應該好睇嘅，應該好睇。我有啲信心嘅都係。雖然今次又完全抵啲人抵啲導演嘛。我諗唔會太差嘅。 迪士尼應該唔會俾佢太差喎。 唔會太差嘅應該。Okay, 因為反而啲大公司俾啲壓力嗰啲反而唔係，如果唔係全部都亂咁嚟。 佢又似 DC, 我好冇信心。 係啊 ,DC 好似俾唔到壓力啲。啲導演佢成扎班友唔知玩咩嗰度， 可能太大壓力啦真係，啊唔好去噶啦，好，今集差唔多啦，係咯，啊馬仔都咪咗好嘢啊，其實而家 係啊夜瞓啊， 好嘢係噶，係啊 ，OK， 係啊，馬仔本來今日話放假，叫咗都係要吞時間，再都係要錄翻一集冇辦法， 係啊，你要俾翻個禮拜我放得 啦，之後我要再同我何永講啊，我下禮拜唔會再有啲家有咩事啊嘛， 啊。 唔知好難講，我再問佢啊。咁總之佢 OK 就都等阿馬仔放翻我哋拜啦。 嗯嗯。 OK， 好。咁都要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嘅聽眾們嘅，多謝大家。好，我哋 email address 係 tasuku@yahoo.com.hk 係 tasuku@yahoo.com.hk。如果大家有咩報料或者我哋有咩講漏講錯啊，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佢打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我繼續會擺上 myautocast.com 啊，上三位寫嘅，雖然其實已經聽唔到嘅啦，不過我恐防都仲有唔少嘅聽眾咧，仲會翻去嗰度揾嘅，咁所以拎就點都喺度嘅啦。咁不過下面總會有翻曬一大扎新嘅揾到我哋嘅一啲嘅網址啦，係咪？包括以下嘅就係呢個嘅 scifibackup.com 呢個 thisistap.com 係啦 ，scifibackup 啦。CIFI 啦 ，backup 啦 ，BACKUP 啦 ，dot 啦，跟住啊 ，thisis 啦 ，THISIS 啦 ，tap 啦 ，TAP 咁樣嘅 .com，OK，、okay? 咁呢個比較主要嘅，喺呢度就會拎翻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啦，同香港播放嗰邊嘅。咁另外仲有兩個 WordPress 嘅咧，就分別係呢個嘅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呢個嘅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陸續會更新翻噶啦。不過我點都會有 SendSpace 條 link 俾大家即時去 download 咗先嘅，因為暫時真係唔會以前咁快，即係有得即刻聽。咁我俾翻條 link 大家 download 先啦。如果心急嘅聽眾咁，好啦，咁大家咧一定要翻嚟啊睇啊，或者加入啦最好。我哋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因為我哋而家有最新咩發布啊，咩再有啲咩點樣，即係而家好亂好多嘢。咁大家記得翻嚟睇下我哋到底去咗邊，係啦。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就係星期一有 record 先，咁同埋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再加呢個經典重温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